時間是未來，地點在宇宙，在黑暗無窮盡的宇宙當中，有幾位全宇宙最偉大的冒險科學家正駕駛著紅色的瑞星號太空母艦飛翔緊，他們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來的朋友了。不過人人都叫他們做曬低全面體的。 歡迎大家收聽 Sci-Fi 全面睇，我是 Sunny， 我是 Tasku， 我是馬仔。 是啊，今個禮拜好像是不是沒什麼科幻片、啊 電視劇是有套的、什麼捍衛者聯盟，即是 Defenders 奇遇身上啊，還有銀魂都算科幻啦，是嗎？ 哦，那就是的，是的，是的，只是啊肥環都夠了科幻啦。有些人說他紅金寶還功夫熊貓、啊、說他是 功夫熊貓。 哦，差不多啦，即总之肥腾腾，但系又好似好土打咁嗰啲啦， 系咯，系啊，冇错， 嗯，系啊，一阵讲啊，放心啊，一阵一定讲呢度， 系呢套。 嗱，咁啊 ，Defenders 走唔甩噶啦，因为但系呢套真系，唉，我就睇到好少啫，所以一阵不如让俾阿韩永啊，系啦，一阵韩永都会接入嚟，因为我哋而家个线路系有啲问题，所以接唔到咁多条线，咁所以一阵不如等阿韩永同阿马仔讲好过啦，因为我睇得好少啫嘛，系咪？系咯。嗯、我又唔係太多 comment， 一陣先講啦嚇。OK， 咁啊，點啊？咁一陣都係講下呢啲啦。咁同埋我哋其實咧，今集嘅主題啊，係咪會翻去就係到底即係啲經典作品啦，或者一啲已經係即係有一定名氣同埋好睇嘅作品啦嚇。咁、其實有冇必要啊？係咪一定要動畫化咧？有動畫化咗啦，又係咪一定要真人化咧？嚇、啊，咁啊耐咗少少嗰啲，又係咪一定要 reboot 咧？嚇、啊，我哋不如今集啊～會 focus 翻去講翻呢樣嘢啦，因為咧，有人就話高達會嚇0079啦，即係原裝高達啦，會 reboot 啦。咁但係其實呢個其實係安然良和嘅一個諗法嚟嘅啫，就唔係話 Bandai 或者 Sunrise 其實拍咗版嘅。不過其實都幾大機會嘅，因為 Origin 如果咩做落去咧，其實就會發展到即係繼續 Origin 啫，其實即係 Origin 版嘅。即係0079會繼續啦，咁大家都估係呢個多啲嘅，如果真係做咁，但係呢樣嘢就大家意見好分歧，就係好多即係舊嘅高達 fans 都話：喂，唔好玩啦、啊，真係整衰到嘢啊！咁樣係咯，咁但係新嘅高達 fans 就覺得：喂，正啊，係咪舊嗰套畫得咁肉酸，係咪都係時候要整翻套新啦咁。咁不如一陣間我哋。講完一堆作品之後，我哋慢慢討論啊，因為都唔止，其實都有關係啊。你 Defenders 啊，咁你跟住之前介紹過一眾嗰啲由日本版嘅 Marvel， 咁其實喂係咪有 IP 就必定要去搞嘅咧？你搞下搞下會搞死，或者會搞爛咗，或者你摧毀咗成個嗰原本個作品。咁我哋一陣講呢個啦，好唔好？呢、這個先係我哋今日主題。OK， 好啦，咁嘅以嗰樣嘢唔見不打咩？不打就外遊係 啦。 咁樣嘅，咁所以但係不打呢都錄低咗呢，陣會同我哋都講講呀，就係、是、其中一個上畫嘅戲呀，就係、是、呢、這個咩出貓嗰度叫咩話， 出貓特工隊， 出貓特工隊係啦，咁同埋呢個天使愛巴女嘅係啦，咁一陣播返聲帶啦，咁嘅娛樂嘅咁樣，咁所以都可能個聲音唔係太清晰，係咪少少係咪係有啲係啦咁樣。唔緊要，嗱，咁我哋先講先好唔好？咁不如我哋數下榜先啦，好嘛？ 嗯， 係。咁啊，第一而家係出貓特工隊嘅係。 係啦，咁出貓特工隊而家係啦，咁啊都場次都唔少，有222場，但係其實佢係不及呢個第二位嗰個嘅場數嘅，不過咧佢就贏曬啦喺票房上面。係。 嗯。 係啊。加第二位呢個保鏢救殺手啊！ 系啊，保镖救杀手，咁啊边个做嘅咧？咁就由死侍啊，再搭呢个啊神盾局局长啦，咁样会唔会明啲？ 系 系 系啦，咁但系呢套唔系科幻片，亦都唔系超级英雄片嚟噶，系一套笑片嚟嘅啫，其实 嗯， 咁啊唔打算讲啦，不过场次应该系嗰礼拜最多嘅，系啊，就系呢个260场嘅又 系啦，咁啊第三啊，嗰啲呢个君舰岛。 是繼續保持住，咁其實個票房都相當不俗嘅，繼續係咁有180場嘅。 嗯，第四啊，呢、這個鬼娃安娜貝爾造孽啊！ 哇，真係造孽啊！呢套嘢係啦，冇改過名咁啊，場次都仲係唔少㗎，都係179場咁啊，不 都有人话好睇，咁你都冇办法嘅，系咪？不过咧，我就觉得今个礼拜呢套 Defenders 咧都追得上噶啦，追得上佢咁嘅质素，系。 嗯 嗯，系啦。咁啊，第五啊，新戏《银魂》 系《银魂》，咁因为佢场次就冇咁多啦，系啦，八啊场补嘅啫，得咁其实。咁我唔知呢个上画戏院多唔多咧？阿新年有睇过啦，系咯。 呢、這个上画戏院就其实唔算话多嘅，佢今日都系得82场嘅啫。咁、其实都系有点讲，都唔系间间院有嘅吓。 就即系继续系嗰啲有做开动画嗰啲啦，咁可能九龙嗰边就好啲。系啦系啦系啦。 主要都系 见到点解嗰个新界区仲多咗嘅，我觉得好似好奇怪喎。 多咗嘅意思系咩咧？即系多嘅院。 即系平时嗰边有啲唔做噶嘛，咁、但反而就系即系嗰边啊多啲，系啦。 嗯。 咁当然九龙都有嘅，都好多嘅，即系罗岗有嘅。 其实你话嗰啲新界区嗰啲都系嘉禾啊、MCL 嗰啲啫。咁系。 哦，咁样。 系有几间唔知有间叫咩百老汇乜咩好咩好。 我百老汇有做啊，咩 Yoho 啊、嘉禾啊嗰啲， 系 咯，维方啊 啲。 有做啊，有做啊，系咯。咁九龙嗰啲百老汇当然一定有做啦。咩可能系港岛特别少啫，因为咁讲系啦。港岛得呢个嘅柴湾啊 ，Cinema City 啦，同埋呢个康怡嘅 MCL 啫。咁系香港嗰边弱啲，应该调翻转讲系。其他区就其实可能比较就合理啦，系啦，正常院有做啦，系咯，系咯。但你话场次真系唔算好多啦，系啦。咁但系就可能中意嘅人都几中意， 系 啦，好平嘅。话呢度算系还原度高嘅喎，咁样。咁但我呢一阵会讲嘅，所以而家唔使讲住，一阵先长讲。好啦，咁第六位 系《邓寇克大行动》， 系啦，得翻40场噶啦。咁但系都依然有一定嘅人入场喎。 系咁啊，第七啊，《染污自大回应》 系啦，咁都系六啊几场嘅。咁但系又，因为但系其实佢又唔系，都唔系话好少人睇。如果系呢一个咁嘅 level 啊，其实同下一套一样啊。 系呢、這个去到第八位呢、這个哆啦 A 梦啊，大雄之南极冻冰冰大冒险。 系啦，都系64场，咁其实差唔多啫。而家如果以而家睇啊，即系呢个星期，嗱，因为我哋而家录音咪提早咗星期六晚啊，咁以星期六晚嚟，呢其实佢同《染污时》差唔多啫，咁又话好好咁样，系啊， 看日头啊。 入口好啲啊，可能 系咯，啲细路 咁 入口嘅机会 系咯，系咯。但我哋唔系估嘅，就系因为佢有得夜晚都有得做，咁所以今次会留多啲客咩？ 但系佢今次依家都得翻64场咁样，咪同《染污自大冒险》差唔多咁咪，可能 即系佢好似缩得几快咁咯。明明之前好似几好噶，系咯。 咪因为有西片啊嘛，我啲出到话身。 哦。咁樣 ，OK， 即係可能因為之前就冇咩，就不如擺叮當，咁而家就有第啲就擺第啲， 係咯。 咁所以今次個叮當就有機會上多咗一啲唔同嘅場次，之前 係 啦，咁啊舐多咗。 咁而事實上第啲時間都係有第啲人會睇嘅，咁可能連大人嘅都會睇嘅咁啦，係咯。咁呢啲純粹我哋解釋，即係我哋唔清楚啦。咁其實呢個叮當有冇特別好睇咧？有冇睇翻咧？或者有冇識人睇翻咧？ 我識人睇咗佢話就可能。啲景同埋南極嗰度，佢覺得新鮮啲啊，咁即係特別啲啦。因為之前就台灣古仔可能冒險咁呢啲啊，即係似翻舊嗰啲喎。 好睇過之前咩博物館啊咩嗰堆啦。 嗰啲嗰堆啊，因為可能博物館嗰啲佢冇咁冒險形式啊，因為今次又走去冒險打嘢咁啊， 系啊，不過我相信今次呢個票房比以往好，未必關套戲本身嘅。即係好壞事啦，即係可能都係個場次編排嗰度有利咗啊！我就相信 係多啲， 係啦係啦，就唔係好關有咩話套戲唔通今集特別好睇咁樣，就應該唔係嘅，係啊， 啲人唔知咁啊正 常，係咯，你未睇點知啫？係咯，係 啊。 Anyway， 咁好啦，咁佢就數落去第九位 係《悟空傳》。 哇！呢套啊得翻38場啫，咁快已經係咯。 嗯，咁啊，第二 彈到飛起 系第十呢、這个打死不离三妇女啊， 系咁啊，得翻廿场都唔够，系啦。 哦，呢、這个 唔系呢个系优 先 嚟 嘅。哦，优先， 我 优先 做咗成个月啦，呢、這个做咗成个月。 哦，咁啊 ，OK， 咁我讲啊，即系优先啫，系啦。 我優先都做咁好多場啦，如果咁都有20場。係 啊， 係啦，咁呢個天使愛巴雷都唔係新㗎啦，係幫一陣等下阿阿打同大家講講個實質啦，咁就而家第11位，係啦， 係啦，咁啊都係 四 有 上 報，係啦， 好啦，仲有一套都係新上㗎喎，係啊，就喺第十二， 係啦，十二呢個無名獅詛咒， 係。 有 我真系睇上系，我真系睇上系墨名师诅咒啊！我系无名师诅咒 ，OK OK， 即系瞓喺度嗰个系鬼婆嚟嘅， 系唔系无 名都得 嘅， 其实 我无名，我无名瞓都唔系女人嚟噶嘛，睇到系啊，咁点知系咪墨名师啫？我就无名师 ，OK， 好咁啊，得38场咁就如何咧？其实一阵都讲两句啦，因为我哋都睇咗，不过睇咗系谷阿莫嗰个版本，都好俾面噶啦，睇嗰个版本型嘅系啊，唔系因为其实几耐啊，呢套嘢其实都好似系咪其实系16年嘅嘢嚟噶， 系都耐啲， 耐啲噶啦，唔系16都唔会吓、啊，都唔会好新嘅嘢，即系拖到而家先做。咁其实喺网上已经点讲咧，即系好多link已经系摆咗上成套戏，仲要死埋咁，大家想象系几耐啊？ 条link都死咗。 嗱，咁啊要要跳一跳嘅咧，就系咪仲有一套叫做咩 IT 乜鬼嘢咧？ 啊，反监控。 I T 反監控其實咪應該都係今日，咪都係今個禮拜噶。 係 係啦，咁其實做得個四場嘅，咁我唔知佢上嚟做咩啦，係啦。咁而家排緊咧非常驕人嘅就係第26位，咁但係亦都冇辦法，因為場次咁少，咁亦都咧好似係九龍都冇得睇嘅 ，OK 咁啊香港島啊得呢個Pacific Place 啊，講 AMC 嘅，係。咁同埋就係呢個新界嘅呢個百老匯嘅呢個 Yoho Mall 咁樣嘅，係咁啊，即係得兩間院做咁樣，咁冇辦法啦。咁佢其實大家睇個名字就以為係科幻片啦，其實都唔係嘅，其實都係 hack 入佢屋企部電腦嘅啫，主要係係啦咁樣嘅啫。咁啊冇啦，咁又有興趣揾翻嚟睇咧。其實呢度又係都耐耐地嘅，又係屬於。咁啊，都唔知點解要上，咁係咪又係出碟前上一上就話俾你聽係戲啦，就唔係出條 video 咁嘅啫，我相信。 嗯、 好啦，咁啊，仲有一套咧，仲大鑊嘅就係呢個第29位嘅，叫做《攪珠傳》，係咪講六合彩嘅咧？係啊，咁啊，原來係攪膠係即係個魚嗰只嗰只嘅，豬就咁嘅，住、嗯、我都唔知道其實咩嚟嘅。OK， 咁啊，上15場嘅係咪國內電影咧？ 係啦，係啦。咩？ 又 黃 大 陸台灣 啊， 黃 大陸 做。 我台灣咩？黃大陸，我叫名以為大陸嘅啫。 即係唔係都係啲黑 帶？黃大陸係台灣，即係咁中意大陸，但係又台灣嘅。OK， 明白。即係同今個禮拜嗰單新聞一樣係嘛？啊，偷把刀咁樣嗰個啊。係。咁仲有張天愛嘅咁樣嘅嘢嘅。咁啊。都是任達華啦，即係我哋比較知嘅就係任達華啦。咁啊，唔知啊，唔知咩戲嘅，有啲神怪片嚟㗎，係嘛？ 嗯 吓、啊，人鱼之旅，原来佢话搞猪系，哦，原来咁 ，OK， 就唔关六合彩事嘅，原来 ，OK， 啊，咁其实佢又反而多啲院友做喎，虽然尝试唔多，系啦， 嗯， 咁啊有呢、這个、Festival Grand Cinema 同埋Grand Cinema 咧，其实我有咩唔同噶？ 唔知， 系啦，其实两间唔同嘅院嚟噶 ，OK， 两间， 佢两个 set， 一个系 MCL 嘅。但系 Grand 就唔 係 ，Grand 都係都係鬥鬥嘅。 O K， 係喎係喎，搞錯咗係喎 ，Festival Grand 係 MCL 喎，係唔關事嗰邊咯。乜改埋差唔多嘅喂大佬，係啦，好啦，咁啊港島區啊有康怡同海怡 MCL 嘅兩個，係康怡同海怡唔喺隔離喎，大家搞清楚先。係， 嗯， 係咁啊新界區啊有呢個 MCL 嘅 Star Cinema 啦、新都城啦同埋粉嶺嘅咁樣。咁仲有呢、這個嘉禾嘅全新天地就係咁啦。 嗯。 咁啊，睇下啦大家有興趣啊。 係。 之後啊，任達華都係做啲壞人嚟。 哦。Okay、 惡壞人嚟嘅今次做。哦。 係啊。 好啦，咁另外仲有一套叫做《求生走佬 Family》，就雖然30位，點解咧？因為其實係優先嘅第一場。咁呢套就反而好似都有人有興趣睇下，不過就其實暫時就未上嘅，就9月14先正上，咁所以呢、這個。齋優先啦，咁啊，其實都 OK， 得一場，但係佢即係你呢個成績，因為佢得一場，咁當然係30位唔出奇啦，係咪？咁跟住冇啦，跟住係咪仲冇啲人新？ 你咁下低啲唔係啊？ 唔係新啦，應該係嘛？冇新。 又唔係新。 因為我見到好多嗰啲其實啲舊嘅科幻片，唔知點解上翻曬，係咪有啲咩電影設定啊？ 類似係。 連 R.E. 三都有人做翻咁樣。 呢、這個如果是、死侍的話咧，就是現在 IMAX 呢、這個、UA 啊， 有啲電影節咁。 唔係，佢 UA 無啦啦就、搞咗個活動，就是在啲、IMAX 院嗰度播咯。 係，咪做翻《星際啟示錄》嗰啲？ 係啊係啊係啊，唔知做咩，突然之間抽起條筋咁樣嚇，咁啊播翻幾套。 咁係咪啲電影節嚟嘅咧？ 唔係啲活動啦、啊，你當都係啲影節嘅、啊、類似呢啲啦，因為你動畫啲而家都有啊，係咯，你動畫啲都而家都咩《無敵破壞王》啊，啲成扎魔雪 奇、哦、這樣 奇緣嗰啲都擺曬出嚟 嘅。好，咁就冇啦，係嘛？ 應該冇啦， 冇啦，係啦。好，咁以上啊係香港嘅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啊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你要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我嚟開始講戲啊。咁啊，唔中意穿橋、唔中意聽古仔嘅朋友就熄機。咁講咩先？ 銀魂先啊， 銀魂先啊，定係講下個唔係咁拉更嘅無名屍先啦、 啊、哦，咁啊，呢、這個無名屍先啊，快講。 咁我哋睇咗啦，睇咗呢個阿谷木啦。 係、 啊。其實一樣嘅啫，係我都想睇曬成套，不過我冇揾到，即係嗰啲仲 valid 到嘅片啫，係啦，即係咁啦。系啦，咁啊冇辦法啦，唯有睇下阿谷莫算啦。咪第呢個新兒講兩句啦，其實做乜嘢嘅，做啲咩嚟？ 其實佢呢個個古仔咧就冇乜特別嘅，咁但係最特別就係 好 發生啦。嚇、 啊！ 咁、啊、就係、是、 好特別喎、啊、古仔、啊， 就係講條屍咁樣運咗去，咁之後俾嗰兩父子咁樣嚇就做解剖嘅。即係嗰啲法算唔算法醫啊？即係鑑證嗰啲啊？ 都係啦，都係啦。總之係解剖啦。 嚇， 係法醫嘅正常。 係咯，咁又 唔係佢係差佬運嚟噶嘛？咁應該係啦。 係啊。咁啊， 佢又唔係喺嗰啲正式嗰啲地方喎，唔知點解喺間屋度嘅喎，我又唔明喎。咁你通常你法醫唔係應該有個 有 lab 咁之類咁啊？ 會係你屋企嚟㗎？ 係咯， 佢屋企 好似係佢屋企咁。 嗰度都係有好多屍嘅，佢又唔係話真係屋企啫，佢其實有停屍房，仲有其他嘅屍。 係。 係咯，咪咁我簡單講啦，不如係啦，咁跟住佢兩個咪冇啊，咪解放咗做嘢啦。咁本來個阿仔啊女朋友喺度啊，總之本來有啲嘢發生嘅，咁佢又啊算啦，我哋都係。得閒先嚟過啦咁樣，下次先啦，咁啊開工咁，結果就好怪咁，嗰時又發覺佢奇怪，唔知點解湯佢啲血就新鮮，咁最近唔會啦，因為你死咗好耐，唔會啲血就係新鮮，即係佢即係一湯會飆出嚟嘅，最近唔係㗎嘛，咁啊飆成咁，但係佢又發覺裏邊啲內臟，但係又好奇怪嘅，有啲係好似燒過咁啦，有啲又好似係俾刀刉過嘅傷痕啦，咁但係佢表面就冇任何嘅燒傷或者任何嘅。系啊，烂晒冇噶，咁唔知佢点样做成嘅，咁甚至后尾咧更加发觉，即系我讲晒佢啲迹象啫。咁佢又话佢啲咩手脚又俾人打断咗，咁跟住啲骨啊，啲骨折啊吓，咁跟住佢话咩有劏开之后咧，发觉嗰啲皮咧里面竟然系有啲 滑嘅嘢。 系应该咁讲，佢首先咧嗰啲唔知个胃定咩，你搵到块布里边有个好似魔法阵咁嘅图嘅。 系。 咁跟住佢后屘甚至发觉嗰啲皮切开之后咧，喺里面竟然系纹上咗啲咁嘅嘢喺里面喎。咁即系点啊？即系佢纹完咪连翻上，即系唔明嘅，全部嘢系超常。咁甚至乎佢最后咧，拖个脑咧，发觉佢里边个脑仲系活嘅喎，最奇怪就 系 咁啊！吓，啲脑细胞系活嘅，即系话佢个脑原来唔系死咗脑，个脑竟然未死喎，咁有咩可能咧？咁样。咁佢哋又唔知點解又可以喺佢哋裏面有好多書咧，書甚至乎有提及到啲關於巫術嘅嘢，我真係拗曬頭啦咁你嗰個法醫嘅地方點解有一啲同巫術有關嘅書嘅咧？係咪？咁總之佢就話到係唔知點解啦嚇咁佢總之發現呢個其實應該就係以前一啲女巫定咩咁，甚至乎佢個身嘅佢個腰啊，因為佢個腰係特別奇怪地幼嘅，咁佢就呢個應該係咧嗰啲中古時候啲人啲女人咪著嗰啲咁嘅鐵線嗰啲咁嘅龍咁整到。條腰好幼咁樣嘅，咁佢又有啲咁嘅現象，咁冇理由嘅呢啲嘢，現代冇人再咁樣著呢啲嘢。咁鼠先馬跡之後，佢就懷疑呢個其實係一個中古嘅一個即係女巫啊，即係俾人哋處死嗰啲咁嘅嘢。好啦，咁中間就出現咗怪異現象啦，甚至乎嗰啲其他屍友好似變咗喪屍咁走起身啊，古靈精怪咁啊，唔逐一講啦，有興趣睇過下網啊。咁啊，咁總之又甚至乎有佢哋喺度即係走嚟走去啊，喺度逃避之際又突然一開門咁啊， 錯手殺咗個人嘅好似，咁其實就係嗰個男主角個女朋友咁之類之類咁。咁總之後尾咧，這個老豆就去求條屍放過佢個仔，因為佢都知道其實要索命啦。咁我可唔可以將所有嘢係報喺佢身上就算數？咁結果佢即刻嗰個老豆咪有曬嗰個屍所有嘅傷啦，咁啊死得啦嚇。咁但佢又死唔去，咁啊佢又類似求個仔幫佢了結，咁啊一刀將佢殺咗。咁但係跟住總之後尾佢個仔又佢後尾唔知乜嘢，我唔記得咗點樣啦。總之佢老豆好似鬼後尾又再出現喺佢後邊就嚇一嚇佢，又總之碌咗樓梯又死埋。咁好正嘅嚇。咁總之第二日個差啲差人翻翻嚟咧。就發覺咧冇嘢嘅喎，又話咩鎖裝，又成乜嘢，其實都冇發生過嘅。 中間有段諗住燒咗條屍咁樣， 其他嘢都冇發生過嘅。 以為火燭， 咁啊，淨係得個老豆咧，就俾把手術刀刉死，佢又冇身冇其他傷嘅，又冇斷過骨嘅啲手腳。咁而個仔就係掉樓梯咁跌斷咗條頸死嘅啫，咁又都唔知咩事。咁條屍咧係完好無缺咁冇劏開過嘅喎。 係啦 ，咁原來咧嚟即之前發生嘅所有嘢咧都係幻覺嚟嘅，正唔正咧？系啦，咁當然啦，佢用所謂幻覺，當然都應該係呢條屍對佢哋即係屍痕嘅一啲嘅嘢影響啦，係啦，係啦，咁即係唔係冇鬼嘅，不過即係其實嗰個鬼 mini 都係令佢哋見到幻覺啫，原來冇發生到嘅嗰啲一切嘅超常嘢，咁樣啦，咁啊 OK， 咁啊完噶啦，得唔得？ 係。 咁可以。 咁我唔係話佢咩問題，有時好多戲即係唔代表你最尾啲嘢一定係真嘅，係可以嘅，係咯。佢都未最尾原來係發夢咁已經好好噶啦。咁大家有興趣咪即係睇睇咯，係咪？即係其實係網友噶啦呢出。咁我係唔知點解佢拖到而家先至即係仲上啫，係啦。咁即係同嗰套咩《美女變怪獸》差唔多啊！你拖到都其實即係上都冇位嘅情況，因為再上係為咩咧？咁樣咁 anyway 啦，咁可能又始終係鬼節，咁叫做到鬼氣，咁始終就一定嘅市場咁樣，可能係咁啦，係啦。咁不過我懷疑點都好睇過呢、這個Annabelle 嘅，係啦。 係，照計。 就算我睇谷亞莫版都好睇過 Annabelle， 咁係咪咧？我唔知啊，我冇睇正式套戲，係啦。咁大家可能覺得哇咁戲咧，你講戲竟然睇谷亞莫。第啲節目係套戲都冇睇，嗰個幕更加冇睇 ，OK， 就係睇住個電影介紹就講噶啦，係啊，冇辦法嚇，唔係冇，我今日拜我睇唔到戲啊，因為係 anyway 係， 大家都忙， 咁好啦，講完呢出啦係嘛？ 我都係借睇。 好嘅，阿 Sunny 有冇嘢想講下或者阿馬仔有冇嘢想講下？ 你同冇乜啦， 冇乜啦，再講長我谷亞莫噶啦，再 係咯。 如果大家有興趣咪睇嗰個網咯，係我哋可以貼翻上嘅嗰個網冇所謂，嗰個網可以隨住 YouTube 嚟啫嘛，咁我都推薦大家睇一睇嗰個網個版本先啦。你有興趣咪先再睇翻到癲嘅咯。好啦，咁啊算啦，咁呢度唔講，講銀魂啦。 好。 係啦 ，B 套啊。 咁啊。 哦，銀魂點樣？我新年睇咗。 呢套銀。 喂，首先新年有冇睇過卡通嘅啫？原裝。 冇。 哦，即都系净系睇咗佢啲搞笑啊咩嗰啲部分啫，因为嗰啲网上好多嘅。 系啊系啊，咁你总会见到下嘅嗰啲吓，因为就算你冇成套贴出嚟啊，啲人都会贴佢嗰啲搞笑桥段摆出嚟。 知咗系啲搞笑啊嗰啲系啊，即系会出现高达啊嗰啲咁 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今次冇出现高达，不过有出现红水星嘅马莎嘅。 系啊，有埋马莎添系。 唔止啊，仲有劲多吓。 是啊是啊，仲有几多？ 听唔到你讲乜？ 唔系我话仲有玛莎个人都出埋嚟。 哦，肥佬嚟嘅都系。咁啊有好多其他嘅玩咗好多嘢啦，风之谷嘅，雪鹿啦嗰时其实香港系译做 系。系。呢度好似叫咩蓝子啊？ 蓝子？唔系啩？ 啊唔系 ，sorry， 叫小蓝系。 蓝子系啊，陈淑兰咯。 不是 哦，唔係，因為嗰陣時香港《風之谷》譯咗做香港嗰時亦叫做，好似係叫做咩木蘭花定咩我唔記得咗，定係咩定花木蘭啊？我唔記得咗。 咁樣。 哎呀，你講嗰個好核突個寶濟院個版本啊！ 啊，係請你食寶濟院咯，只河套啊！ 嗰個版本。 咁係啊，陳偉賢佢哋陳偉賢佢哋配音喎，嗰個版本。 哦，即系雪鹿系阿陈慧娴嚟嘅，直情 係係，我嗰時係啊係嗰個版本，係話咩俾佢食保濟丸啊咁我嗰時我就聽到拗大頭啊！嗰時睇嗰個版本喺戲院睇， 依都得埋係嘛？ 係咯，係咁佢可以用翻嗰個翼，咁可能叫做係咯， 係。 叫小 蘭咁啊，因為佢自己亂譯啫，唔使理佢啦。即係總之，其實嗰時最初嗰陣係譯做雪鹿噶。 係。 嗯。 誒，嗰時咩漫畫周刊定咩，定係海豹啊？ 咁唔知啊，都係類似嗰個時間啦。 就係雪鹿啊，係咯。啊，咁唔好理佢啦嚇。咁總之風之谷啊，咁你話有呢個女同嗰架佢只要嗰部機啊嘛出場啊。 係冇錯，仲有佢嗰隻寵物添。不過係個公仔， 嗰只乜鬼嚟？嗰只好似屬於松鼠，唔知咩會咬人。 綠色眼咁樣，開頭俾隻手指去咬啊，咬完就變咗做寵物咯。 係， 跟住係咁中意走落個身度喺個， 不過係只布公仔嚟嘅，好似 冇錯， 係咁走落個胸度啊！嗰只嘢會 係， 係啊， 平時喺嗰度 係只布公仔嚟嘅，係企喺佢膊頭咁樣。咁仲有咩出場咧？ 仲有咩啊？仲有佢又有講初初咪講嗰只叫咩咧？嗰只。伊利沙伯啊，系嗰只嘢，佢话佢系 Q 太郎啊， 系 Q 太咩意思？点解？ 唔系咁，佢嗰只嘢系真系好似 Q 太郎嗰个样咁啊嘛，咪有个布有块布咁样笠住个人咁， 系 吓， 哦， 系佢入面都有咁啊样，自己玩自己啲嘢， 咪大只眼好鬼死细粒，好似斗士咁噶只嘢， 个眼珠好细粒咯，但系个眼就 佢变咗唔系好似 Q 弹只眼珠咁大，佢变咗只眼珠好细粒噶嘛。 系啊。咁同埋佢，仲有啲咩其他嘢？仲有呢、這个 哦，咁 Q 太郎呢度真系卡通都成日玩嘅。 系。话佢呢个有一个系呢、這个 啲卡通版啊。 吓，佢嗰个大和号啊。佢有講呢個古代進，即係有提過下啲 提呢、這個就提啫，冇出場 嘢出嘅係，喺度傾偈講下咁樣係啊。 唔係咁有啲咩有出場咧？講埋啲有出場嘅，唔好啊！齋噏佢噏過好多嘢添，你話係嘛？ 係啊，好多啊。 係咯，齋噏數唔到添，你咪有出場嗰啲咧，直情 有出場啊！有出場啊！如果你講呢個 One Piece 都算係有嘅，係有個魔果實同埋頂草帽。 哦，有喎，係喎，有嗰個咩蜜瓜啊嘛， 係啊，但係佢後屘原來話假嘅， 蜜瓜走出嚟啊嘛，但係真係蜜瓜嚟嘅其實，同埋草帽啊嘛， 係啊， 草帽， 咁不過如果正式出場應該都差唔多係呢啲啦， 都差唔多啦，即係其他啲都係口噏咁講嘅， 基本上其實通常口噏比較多嘅， 係，但你唔係話有啊橋本環奈玩翻橋本環奈咩？ 哦有啊，佢呢個一開場嗰、那個。佢有即係如果你睇個TV 版啊嘅真人 TV 版啊嗰三集，其實呢個網上都有得睇噶嚇。咁佢第一集一開頭咧，佢就係有三個公仔咁樣企咗喺度啊。不過嗰個好似之前個前度預告嗰啲都有播過嘅。咁係啊，佢總之係呢、這個萬事屋三人組啦嚇。咁佢哋就有個公仔，即係動畫公仔咁樣啊，但係 CG 嚟嘅。咁就喺度講咁樣，喺度串翻自己啲嘢啊。咁嗰度就阿橋本環奈個角色係串翻自己嚇，懷千年一遇嘅美少女啊咁樣嗰啲嘅。咁同埋佢 啊，你話成幅相係佢擺翻嗰時嗰個喺度轉身咁嘅幅相啊？係 啦，嗰張傳說嘅嗰張相。咁就佢 大概係著住而家件衫同埋而家咁嘅身形喺度影嘅。 係啊，佢係嗰度出現，其實都大家全部都喺度笑啊，知咩事？ 係咪你識佢咪識笑咯？你唔識佢唔識笑。 係啊。咁啊，基本上 笑咩㗎？ 係，如果正常有睇過，即係或者識嘅話，應該都知嘅，因為呢個都 即係呢個係玩翻演員咯，唔係啲動畫，亦都唔係佢卡通啲嘢咯。 係，冇錯。 咁、啊、你話嗰個電視版係咩？三頁篇啊嘛，佢都叫做係。係。係咯。 咁嗰個就其實如果你睇咗嗰個嘅話你都會大約預計到咧，佢套嘢係講咩嘅。 哦。 因為佢即係雖然啲劇情唔係太關事啦，咁但係你都會知道大約佢嘅套路係點啊，會搞啲咩 get 啊嗰類型嗰啲，你應該會係咯。 哦，即係個形式。係。 哇！我冇睇啊，但我懷疑佢會唔會似嗰時嗰個咩勇者咩鬼嘢玩嗰時嗰出。 係、啊、勇者二燕，係啊，都幾似嗰種。 會唔會有啲似啊？ 係啊係啊係。 係咯、啊，你話呢度連阿佛祖都其實有份做噶嘛？ 我唔係咁肯定係咪同一個人啦、啊、不過應該係。 冇咩，唔係佛祖嚟嗰個。 唔係，我冇正式查過啦，但係真係。 哦 那個老氣骨都幾好笑， 個 style 啫， 係啊，個 style 幾似 ，okay, 到底係咪我唔記得嚇。 好。 咁啊，同埋 咁到底呢出嘢你睇完你係會更加中意呢個肥環啊，定會覺得咦乜肥環乜搞成咁啊咁？ 如果係佢啊，不過我本身對佢都冇乜特別興趣嘅，咁我都覺得呢套戲即係如果以佢嘅演出嚟講咧，係有突破嘅。吓，咁但系 咁到底对你个人嚟讲啦，纯粹你系对佢好感度上升咗，定好感度下降咗咧？就系、是、唔简单嘅。 咁啊，咁都有上升咗啲嘢。 哦，因为之前觉得好核突啊。 吓，咪净系识得扮靓女咁咯。咁、 哦、 当然系套嘢整到佢要系一个靓女嘅形式出现啦吓。 系。 咁啊，呢个唔系佢问题嚟嘅。咁但係咁佢依度又撩曬鼻屎，又喺度扮曬嘢咁樣咁嗰啲咧，同埋嘔啊嗰啲咁都做到足嘅嚇。啊，咁我覺得 即係咁就已經會好感度上升㗎啦。咁咪好易做演員。 咁以佢嚟做嘅話，咁咪係好咗啲嘅嚇。咁但係你話到底佢係咪真係話咁好咧？咁我覺得。 即有一日啊，周慧敏搞到变咗吴君如咁，就其实系上升咗啦。 咁 我觉得佢系喎，你千年一遇嘅美少女喎，大佬嘅天使喎，大佬系咪周慧敏先啊？ 系 即系佢而家做嘅系咩？系吴君如先。 系。 咁即有一日啊，周慧敏捞到要做吴君如做嘅嘢，咁系其实系上升咗嘅。 咁啊，咁唔知啊吓，啲人系咁觉得啦。 系嘛？即系周慧敏，哇！终于抛低下，抛开咗个身段，系嘛？唉、哎，去做吴君如啦，咁系嘛？系咪咧？即系咪一件好事嚟嘅咧？其实呢、這、一个， 唔知啊。 咁而家只拍啲广告就一套一套啊，又由呢、這个即系嗰时嗰度咧，嗰个唱歌嗰度叫咩话？ 咩？ 即系嗰度鬼佬卡通咧，讲嗰啲唔同动物唱歌嘅。咁佢咪就係豬嚟嘅？ 哦，係咪咩？咁但係 咁樣已經係做過佢變咗嗰只豬嘅廣告啦，一跳咁變咗只豬啦， 冇錯， 變咗嗰只豬啦，變豬啦，係咯。咁亦都即近啲嗰個就變咗嗰啲小小兵啦。咁佢個身形當然好有說服力啦，扮小小兵係咪？基本上一樣啦。 一樣。 咁做咩咧？即計呢啲之後咁，佢即而家係咁做嗰啲即搞笑角色啊。咁噶咯，佢嚟紧都有几套呢啲咁嘅恶搞动画嘅真人版都嚟紧啊， 系 都系佢做嘅，冇错，系即系咪好事咧？系咪好事咧？ 唔知啊， 系咯，即系完全摆脱呢个美少女嘅路线系嘛？ 吓， 系咯，即系好成功啊，系咪？ 系 咁冇啊，你本身做咁上下嘢，你讲闷嘅话，啲人就要突破啊。 是 啊，咁你本身一系卖肉，一系搞笑嘅，正常。 咦，咁唔系做咗几十年都仲系做紧美少女嗰啲人成功啲咩？ 吓、啊，咁唔知道、啊，即系每个人嚟觉得系冇突破啊。 嗯。 咁佢仲有嗰个市场嘅话，唔系更好咩？你冇先至要做啫。 唔知啊，咁你本身唔系，咁你入到 几 廿 年都 少人可以 做啊女一咁好啲啊，定系你一路转到做阿妈转咁一路喺后边。 系日本系好难嘅，除咗得你得几年货仔又冇得捞啊，连嘢都冇得做啊，可能自己唔转嘅话就。 哦，即系佢已经好过啊，即系其他几个噶啦，系嘛？ 嗯。 吓，你嗰啲好多可做一排嘅转头已经冇得捞噶啦，直头。 系嘛？ 系。 系咯。 即相對佢冇得撈，咁啊有得撈好過冇得撈，咁啊哪怕係轉型嚇、啊、做吳君如嚇、啊、，OK 好咁啊、嗯、keep 住啦 ，OK 係咯，我驚佢過咗兩年做阿爆姐啊要係啦， 咁快 係啦，即或者做揸不到黑咁之類嗰啲咧係啦，即飾演外星人嘅角色啊，係啊，唔使化妝仲要係啦。 好，咁啊，祝佢好运啊！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咁其他人又做成点咧？ 嗯， 啲主角嗰啲点咧？ 基本上咧，主角嗰扎咧都 OK 嘅，吓冇乜话边个系特别衰嘅。 系，你话有个特别衰嘅喎。 系，嗰、那个系叫做来岛柚子啊，应该系。 嗱、啊，即系个另外嗰个金毛女。 同呢个桥本环奈系对打嘅，主要系佢对手啦。 系。 成日都喺度咧棒毒咁、那個感覺係，即係唔知點解喎。 嚇、啊？點玩？咩玩㗎？佢 喺度讀稿啊。 哦。 係啊，同埋即係佢又要扮惡㗎咁樣咧，但係又你又唔知點解會覺得。 扮唔到。 係啊係啊，即係唔入戲嘅，完全係好似唔知道做緊乜咁。 咪唸稿 啊？嚇！咁咪就係、是仲要佢同橋本環奈成日喺會係對住幹咁樣咁噶嘛，咁你咪覺得啊橋本環奈真係好多咁樣咁咯。 哦，原來係咁，即係又係揾樣嘢浪一浪係嘛？ 嚇， 係。 我諗都有啲關係嘅。 係咯，想你覺得嗰個演技好啲，個演技差嘅，同佢做對手戲咁樣。 因為佢如果你睇呢個 trailer 咧，你都覺得普普通通啦嚇，好似都未出事咁。但係咧，你一見佢再講長啲啊咁樣，或者佢要打啊咁樣咧，你會覺得佢唔知道在做緊乜咁啊，成日就動喺 打又唔得嘅， 係啊，動喺度開槍，揸兩支雙槍喺度。 咁但係打而家橋本環奈打得嘅咩？原來 佢啊唔 即係我意思，佢套戲入邊咧，唔係即係個古仔入邊，佢係打得啦，功夫少女嚟咁，但係佢實質個真人做出嚟，佢啲打成點咧？ 還好啦，但係其實我諗可能有啲都唔係佢自己做翻嘅。 哦，即係其實替身嚟嘅，你估、 啊？我估係啊， 正常係啦、啊。 咁點解啲人會用功夫熊貓去形容佢咧？ 哦，因為咁嘅。 你都形容緊佢啲身形咧，定形容緊佢啲身手咧？ 都是新手的，因為他呢有一段就被子彈啦，咁就係、是、就係同嗰條女對打嗰陣時，咁佢就被子彈，咁避完之後，仲有一段咧就係喺嗰個來島柚子佢兩隻腳之間喺度係咁轉嚟轉去，又捐褲浪又成咁樣嘅，咁嗰段就我諗應該係最功夫熊貓噶 啦。O K。咁但係嗰個係阿橋本環奈本人啦，定係其實係替身嚟嘅？你覺得？ 這個我就唔係好肯定啦，因為佢嗰度咧應該係即係加曬快鏡、加曬成咁我唔係好睇得清楚。 我都睇唔係睇到好真嘅。 咁當然佢、 okay. 你都見到係有個人喺度嘅，即係唔係 CG 做唔係成嘅嚇。咁但係至於係咪佢本人就唔知啦。 咁呢啲都要 CG 做就死喎。 咪因为嗰度转得我都觉得几夸张下嗰件事，谂下一系桥本环奈咁嘅身形嘅人喺佢两只脚咁样嗰度， 咁 成个人转嚟转去， 咁身形啫，唔系佢就得啦，系咯，咁好多人都做到嘅，洪金宝都得， 咁我唔知啊。 咪同埋可能佢咁你个替身可能系专登着啲嘢落去整肥嘅啫，佢可能佢自己唔系肥噶嘛。咁嗰個人係做得到咪做得到咯，咁同埋都唔關事嘅，咁你識唔識做嗰啲動作啫，咁佢又未真係肥到真係好似個波咁，係咯。 啊，咁同埋佢喺部船，喺部船上面咧，即係上咗佢個賊船啦，咁佢有一幕就係佢喺度幾個人一齊食嗰啲面啊，食面啊，咁嗰度咧係有揾 C G 啊做大橋本環奈個口咁一。啖食曬成堆面咁樣咁嘅， 哦咁樣， 咁嗰個我覺得OK， 因為喺呢套嘢入面嘅 CG 咧，其實你話流咩？咁係流嘅，但係咧你夾翻落去佢呢個古仔嗰度，你就會覺得啊流都冇乜所謂啊，反正佢本身啲嘢都係咁惡搞噶啦。 我成日就懷疑啦，即係大家覺得呢套嘢係還原度好高嘅意思係個流啊嘛，個流嗰樣嘢啊嘛。 即因為你睇呢套嘢嗰陣，你係唔會要求一啲好即係做得好靚嘅，即係 CG 啊，或者整得好靚，或者你甚至打鬥係咪要好好得？咁佢其實有多都係蒙太奇咁偷咗鏡，咁就轉個頭就企咗喺俾人打劍嗰啲咁嗰啲嘢啦，係咪？ 即 佢唔係真係做，真係點樣跳上去佢都冇影㗎嘛，即係成係嘛鏡頭一轉或者甚至黑一黑咁嗰啲咧，係嘛？ 唔係咁佢原本佢呢個係我感覺上其實因為惡搞嘛，咁你惡搞都係難搞嘅啫，我覺得係。咁你本身拍出嚟係咯。 一啲啲咧，佢有啲都有真打嘅，不過唔確實佢就即係呢啲 即係我意思話，你拍安時就算佢點打都好，佢係流嘅或者爛嘅，但你覺得係特登做出嚟，都係襯翻佢呢套嘢個 style， 佢冇所謂噶嘛，都係你覺得係話點啊咁爛嘅， 係咯，點爛嘅點啊，就係話還原度高就係咁解咯。咁你相對就係做一套。即係正經嘅，你就會要求佢喂，你真係打得先得㗎，咁咪變咗唔同咯。 係，你做出嚟要型 啊。其實個標準唔同嘅，應該咁講。 要型啊，要勁啊嘛，佢唔係做咁，即係佢做得唔好，反而你覺得係特登做出嚟，咁先還原到啊嘛，覺得係。 係咯，即係如果你做到真人版 IU 博士，哇，後面個景假到好似打機咁，可能你覺得冇所謂㗎喎，係嘛？或者佢定佢係 key 啲畫落去咁啊，你都得嘅喎，即係430穿梭機咁，你都收貨，因為 揾個太舉出嚟個太陽咁樣 係。係咯，真係個太陽，真係卡通嘅，你又覺得得喎？咁因為嗰套係得意啊，咁你咪覺得得？咁其實咦，咁係咪其實你覺得得係因為佢因為佢本身係笑咯？咁其實個難度一定係會低過你嗰、那個即係拍套即係正經嘅嗰啲古仔啦，係咪？會唔會係咁咧？ 嗯， 即系所以大家就觉得呢套嘅还原度高 咧。我觉得一嚟系咁啦，二嚟系佢识得拿捏边啲位置要留，边即系边啲位置要拍得留，边啲位置就系嗰啲即系佢本身动画出现过嗰啲场景啊之类嗰啲啲嘢咧，佢又识得啊呢啲位咧一定要 keep 翻喺度，要 哦， 做得翻好。 即系你意思其实佢都有拣嗰啲嘢，嗰下就拣得好嘅都 系啦。 O.K. 就唔係話淨係因為佢係笑，所以大家降低咗個要求唔簡單。 因為聽翻好多睇過嗰啲人講咧，都係話：咦，佢都知道嚇邊啲位係要留喎，邊啲位喺佢係適當咁 skip 咗佢啊，咁樣咁令到大家睇得舒服嘅。就算你未睇過套正式版咧， okay. 你就咁睇咧，雖然嚇我唔建議啲唔睇開動畫嘅人睇，因為佢係太多嗰啲 in 足嘢啦。即係啲睇到動畫緊啊嗰啲係咁，但係如果你睇有睇過嗰啲動畫，但係你冇睇過銀魂嘅話咧，咁你應該都識笑嘅，都可以入場睇下嘅。 Okay. 我即係唔睇開動畫嗰啲人就直情就唔好睇啦。 係啊係啊，真係唔建議係。 係。 因為 即係你覺得佢其實啲人穿啲衫都其實好 cosplay 嘅啫，即係有啲人 cosplay 緊咁做戲嘅啫。 係。 係。 嗯 ，OK， 明白。系咯，咁咯，系咯，系咯，咁你话啲笑位其实都系硬 key 噶啦，即系你唔会话啲笑位有啲咩好有深度啊，冇噶啦，系嘛？ 啊，都冇乜嘢， 冇乜深度噶啦，系咯，唔会话咩有咩人生嘅寓意啊，啲都唔会噶啦，系咯。 就算有嘅话，你喺套戏度都感觉唔到啦，系咪？ 系，咁啊，好，好啦，咁啊，有冇嘢想讲仲？ 咁啊，講多兩句啦。咁佢就其實佢入面嗰啲所謂煙燭嗰啲笑話咧，佢亦都有拿捏過嘅，即係就佢會講得比較快少少。你明就明，唔明就已經係 skip， 即係 skip 咗都冇問題噶嚇。佢又冇話特登會擺好耐嘅，即係擺得比較耐嘅，其實已經係馬沙嗰段噶啦。 嚇，馬沙會耐唔係啩？ 係啊，紅水星同馬沙嗰段。咁我諗都搞咗成分鐘嘅。 哦，即係耐意思係分鐘。 係。 係。 咁佢又見到部成部紅水星揸鼓咁樣，咁成部喺度，咁然之後又見到阿馬莎出場，之後佢又話佢已經三倍速咁去緊廁所咁樣，咁但係行得好鬼慢咁。 係。 嚇！咁呢啲你識笑咪笑咯，咁唔識就已經都好快過咗咁你都唔使介意係咩嚟。 哦， 係啊。 咁風之谷啲人識咩？ 咁都識喎。我 即係同我一齊睇嗰班大約我諗都係十零至廿零歲咁樣，咁嗰班都係識笑嘅，尤其是係啲女啊睇得幾開心嘅。係 啊。 係。 OK。 啊，咁我喺間 4DX 嘅院嗰度睇啦嚇，咁佢哋嗰啲凳就全部都喐得噶嘛，咁但係係同我同一齊坐嗰個其實就啲女仔嚟嘅，咁我本身啊呢套戲又冇 4DX 效果嘅嚇，唔識嘅唔識嘅 三唔識七嘅，咁啊點咧？因為佢幫你製造 4DX 喺隔離， 冇錯，係因為佢 點解不噴水噶嘛？ 哦，咁冇，係佢笑得開心得滯啊嚇，係啊。 系，佢就喺度张凳喺度喐系嘛？ 系，冇错。 呢套嘢有 4DX 嘅咩？ 呢套冇，不过佢攞咗个 4DX 嘅院嚟播啫。 哦，即系你知罗浮宫。 系，冇错。 哦，咁正啊！喺 4DX 院播啊！哇，咦？ 咁啊？ 咁有咩特别嘅咧？其实都系咁嘅啫， 哦，咁冇咩特别啊。不过有。 冇咩特别啊？系张凳唔同咗嘅啫。 系。是有人幫我製造了 4DX 效果，這個特別一點。 是。他沒有笑到噴曬口水的嘛。 那沒有啊，這個要問他前面那個才知 道。我噴不到你。你怎麼怎麼有水啊，已經開了 4DX 效果。又有 4DX 效果。 是的。真的嘔出來有人嘔啊。他撩鼻屎真的有鼻屎彈的，哇勁啊，銀環原來不是後面條女製造的。 系佢呢度撩鼻屎都真系有做埋出嚟嘅，吓都仲要唔止阿鼻， 唔止系阿鼻环嘅，你话好多人都撩噶。 系啊，仲有小律孙啊，仲要撩得多过鼻环， 都高潮噶撩到系。 系，哦咁啊冇， 冇啊佢冇啊鼻环先有。 系啊，仲有讲多样就系呢个香港先至会见到嘅，就系佢有少少啲香港 get 啦，例如话啊。我唔記得咗佢話邊個好港女嘅， 你講個字幕啫， 係咁當然係字幕啦，係 咯，個字幕亂寫咩都得，係咯，哇你個樣好似盧海鵬啊咁啊，一條 類似啊，咁啊另外仲有 你好似話佢都改咗㗎，佢明明話咩話咩話啲咩唔知 Pokemon 定咩，你話佢改咗寫哆啦 A 夢定咩㗎嘛？ 嗰個我唔知有冇係咪我聽錯定點啦嚇，咁佢嗰度就講即係唔好入菜園睇錯第二套戲啊咁樣，咁佢嗰度寫就睇先，佢嗰度 寫 Pokemon 係啊，寫就寫 Pokemon， 但係出咗嚟嘅我 佢中文字幕就寫咗哆啦 A 夢嚇。 咁但係嗰度有其實中間有奪過嘅，咁我唔知道會唔會有睇錯啊等等啦嚇，咁呢個唔知啦。 OK， 係哦，唔係咁同期係做緊哆啦 A 夢啊嘛，因為喺香港 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咯。唔知佢啦，系咁算数啦，系可能唔系啊，可能佢又唔敢写啊，因为嗰个你又要精灵宝可梦啊嘛，啊费事啦，系咪？而家话无线都话唔播啦，啊，既然你哋咁争啦，即系我播又冇办法唔叫翻官方规定系咪？一定要叫精灵宝可梦啊，皮卡丘咁你话啊睇咁啊，不如索性唔做，咁系咪佢连字幕嗰个都系唔好惹到班人啊？唉，我写。皮卡丘你又不喜歡，但是又不准寫皮卡超，又不准寫寵物小精靈，不如說哆啦 A 夢啦，請什麼哆啦 A 夢大家接受到嘛，是不 是、啊、 嗯， 但有這個考慮一點都不出奇啊，老實我不是說笑啊， 就 是啊，不是說笑啊，可能真的是啊，是啊 好 anyway 這些花絮而已，那有沒有沒有了是吧， 都是這麼多 了，要快一點啦、這個、快一點啦，我們是、啊、等著有人是啊，好啦，喂，咁就冇就係咪嗱？我哋自己冇咩今個禮拜啲戲講啊，應該係咪？咁啊，不如係咪有冇就不如聽阿筆打講下啊，佢預先錄音啊，同大家講下呢、這個嗰出乜嘢啊？出貓 特 工 隊 啊，係啦，同埋呢個天使愛巴雷啊，好嘛？冇啦嘛，冇啊，交個時間睇俾阿筆打講。 好 ，hello 咁多位，咁咧今个礼拜咧有套泰国话题作啊，就系、是、出猫特工队，咁呢套咧即系都之前我都讲过啦，呢、這个暑假其实咧荷里活啲戏码就比较弱啊，咁咧港产片就更加冇乜边套劲嘅，咁啊反而啲人话排片咧就依套同埋月尾嗰套叫做印度神作打死不离三父女咧有机会跑出嘅，咁啊8月17号呢个礼拜先上就叫泰国呢套出猫。 特工隊，我啊睇咗啦，哇好正！咁點解咧？先嚟就佢即係描述嗰個出貓過程咧，就哇即係好簡單出貓咁，但係就好有層次，亦都咧係好有唔同嘅出貓方法。咁啊，你都知出貓啊，往往梗係你預算咗某啲計劃，到做嗰陣時候會有啲意外啦。咁然後一有意外啦，咁啊哇男主角。女主角點樣見招拆招，咁啊臨時再應變咁樣，咁啊拍到好鬼緊張，咁啊呢個即係導演啊高手啊，咁你見佢其實製作成本都唔高嘅，咁啊budget都唔係好大，咁但係反而啊場口又唔係好多，咁但係就係拍到嗰種緊張，咁啊加上佢往往就會咧，譬如有啲大規模嘅考試啦，因為佢最後就有個 SAT 啦，咁你睇嗰個國際考試，咁啊你睇 trailer 知啦，咁佢就玩時差嘅，咁點解咧？因為佢就話同一個同一份卷咧，全世界同一時間開考，咁但係咧，你斷估你因為時差，你唔會凌晨開考啊嘛。咁佢譬如定咗都係嗰一日嘅九點，咁佢就發覺咧，如果澳洲嘅九點咧，就同泰國咧相差四個鐘，佢就係攞呢個四個鐘小時差咧，又點樣運部手機入去個市場嘅洗手間，跟住就話去洗手間，咁然後就喺個考緊嘅中途咧，就透過手機傳過去泰國。咁傳到泰國嗰邊咧，佢點樣將嗰啲 multiple choice 所以俾到個信息嗰啲其他嘅考生咧，佢就會印落嗰啲巴曲度，然後嗰啲巴曲黐到啲鉛筆度。好似本身嗰啲產品嗰啲巴曲其實就已經有分曬 A、B、C、D 咁樣，咁用依招咧就諗住去呢、這個出即係放尿俾人啦。咁但係留意喎，咁佢本身都要考啊嘛，咁佢又要答，咁邊有時間做呢啲咁嘅嘢咧？所以佢就決定就男女主角就去揾多一個幫手，都係揾一個學霸，又係讀書好叻嘅，咁佢就去一人答半份卷，咁條橋係咁。咁點知後屘咧扭到佢最正就話中間咧，當佢真係入咗廁所，傳緊答案咪傳咗一半啦，頭二十題女主角，咁男主角照計21至40題啦，點解男主角就唔聲喎？調翻轉就話要多啲錢喎，咁啊變咗有呢啲咁樣嘅勾心鬥角，亦都有呢啲咁樣叫意外啦，扭一扭橋，咁啊變咗話即係好緊張咯，咁然後睇下點拆解，咁當中又有啲即係後屘個男主角俾人拉咗。咁得女主角一個獨立完成份卷咁樣，即係有呢啲咁樣嘅一個個波折啦，咁佢處理得幾好，咁啊變咗又真係幾好睇嘅。咁啊，不過套戲表面啊講出貓啦，其實講到尾咧，佢係想即係透過出貓就講話，即係個男主角佢個本身嘅設定就係即係好正直嘅。咁佢原本咧都冇諗住參與，咁但係因為屋企太窮啦，咁啊俾佢哋咧威逼利誘。咁仲要咧，即係設個局裝佢先即係焗住參加咁解啫。咁但係當佢真係發覺出貓成功，賺咗第一筆錢咧，佢個人都變咗咯。咁套戲其實係想寫人性嘅，亦都有啲講咧，即係出貓最後擺出咗即係唔啱啦。咁個女主角最後又會自己自首嘅。咁啊變咗，其實你問我，始終泰國戲就都有啲主旋律啦。咁啊冇辦法。咁你問我，如果你話荷里活拍咧，可能個結局就未必咁正路，亦都未必咁傳統。咁始終泰國主旋律就冇計，咁佢都即係好似國內咁樣都有啲限制，咁但係都不失為一個即係幾賞心悅目，亦都幾緊張嘅作品咯。咁啊估唔到即係咁簡單出貓都係拍到咁緊張，咁啊真係導演編劇咧英傑一共嘅。咁同埋咧套戲即係個女主角就本身就其實唔係好靚嘅，不過就真係拍到嗰種氣味，咁兼就演技好好。咁你見到佢就由即係佢入邊個心理嘅變化。由佢本身想出貓賺錢，幫人哋出貓賺錢啦，咁而幫輕佢老豆嘅學費之後，咁啊俾人哋揭發咗啦，咁點樣咧？個心理描述係點咧？咁去到最後 SAT 雖然佢都成功，咁但係佢唔開心嘅，咁嗰個心路歷程，咁同男主角調翻轉，當佢成功咗之後咧，入咗魔，即係覺得咁樣係可以用嚟未來我嚟賺錢咧，咁啊變咗一個好大對比咯。佢擺依條對比嘅好鮮明嘅線喺入邊啊，將套戲啊高咗層次，咁啊寫人性多過寫出貓，咁呢樣嘢我好拜嘅。咁啊即係趣味一定夠囉，咁啊都即係其實呢啲戲成本咁即係唔高呢，其實港產片都拍到，咁但硬係呢港產就冇咁嘅編劇冇咁樣嘅導演呢，可能拍到咁有逼力嘅作品啦，咁呢套話真係可以值得入去睇下學下嘢嘅。咁至於呢個禮拜我另外睇咗呢，有套法國動畫，其實上個禮拜上咗啦，就是、天使愛芭蕾，咁就確實就係、是 平時睇開啲卡通片都係小朋友向啦，咁你成個暑假其實都冇乜正卡通片，包括就《翻兜車王三》啦，咁啊我都劣評啦寫咗，咁另外之前有套《Emoji 大戲大冒險》，咁我又係劣評，咁啊依排收得就係叮當啦，咁但係始終都好幼兒向啦嚇，唔啱，咁呢套《天才巴黎》咧就食到呢個青少年向嘅，咁你見佢個戲入邊個角色都係青少年嚟嘅，咁就環繞住都係有個夢想啊，一個孤兒院嘅女仔點樣可以去到呢、這個法國呢、這個華國即係嗰個舞大舞台嗰度表演胡桃夾子咁樣，咁一個追夢嘅故事咯。咁當然佢個追夢入邊啊，梗係有啲唔同嘅波折啦。咁佢自己就一開始咧都有啲做壞事嘅。佢其實盜用咗一個富家女嘅身份咧，去可以話係偷學嚇、啊，用咗個身份。咁但係最後當然東窗事發啦。咁但係憑住佢嘅實力咧，佢嘅表現咧，咁啊得到老師青睞，咁啊俾佢可以即係一齊參與考試嘅，咁啊，但係就考試當中梗係有啲轉折啦，中間又加咗一條感情線嘅，咁又有個青梅竹馬嘅孤兒院嘅男仔，咁就跟住後屘因緣際會咁又好似考試啊輸咗，咁啊最後啊翻孤兒院，咁啊諗住夢想破滅之際調翻轉咧，咁啊孤兒院啲人啊反而幫佢喎，再去個市場咁之類有啲嘢，咁啊當中其實成套戲都冇乜間隔嘅，最間就只要係嗰、那個。即係富家女個阿媽咯，咁高過奸啲，咁啊梗係會啊，即係又捉佢啊，又話唔可以俾個女輸俾佢咁之類。咁最後啊，梗係大團圓啦。咁啊，最後有一場叫做 battle 嘅跳舞，咁就佢自己都贏咗嗰個富家女。咁啊，富家女覺得咧心悦誠服咧，讓咗個位置，咁佢就成功可以咧喺法國呢個巴黎大劇院，即係巴黎大劇院嗰度咧，咁就可以表演咯。咁你問我都劇本又簡單嘅，咁但係就入邊都唔拖咯。咁亦都係有啲感情塑造啲咧，都幾到位嘅。咁啊，即係始終卡通片啦，青少年向啲又唔係太複雜。咁就起碼唔悶，亦都賞心悦目嘅。咁加上入面又會見到，譬如巴黎鐵塔起緊嗰陣時啦，同埋就嗰個自由神像起好，即將送俾美國。咁有呢啲咁樣嘅場口擠入去咯。咁啊，角色又鮮明。咁啊，特別讚就香港配音咧，即係揾阿歐海純去配女主角咧，哇把聲啊真係好聽。咁加上女主角本身都喺入面都幾型嚇，係好一個好型格、好自信嘅女仔。咁啊，哇！由歐海純飾演，我覺得更加100%，即係做到嗰種魅力出嚟。咁我覺得啊，真係值得一讚。咁入面都仲有鄭文啊等等咁樣，有第二啲咁樣，即係粵語配音做得幾好。咁啊，呢樣就少有咯，因為上對上睇法國動畫已經要睇到。咩不死貓啊？咩蒸汽女孩與不死貓？咁嗰陣時好賺嘅呢套嘢。咁但係嗰套咧，反而都要聽法文，咁啊睇中文字幕就冇咁全神。咁啊呢套咧，我都亦都係值得推介俾大家睇下嘅。 好啦，翻嚟啦。 喂，嗱，咁我哋啊講完啲上畫嘅電影啦，咁啊講下啲劇啦，開始係嘛？咁啊，今個禮拜又應該上咗呢套 Defenders 啦，其實即係佢哋叫做咩話？捍衛者聯盟啦，咁亦即係之前鋪咗一輪嚇、啊，即係其實即係將 Marvel 嗰樣嘢又玩多次，咁、啊、我就係啲都冇咁出名嘅人物啦，即係起碼對我哋嚟講，但其實對鬼來講係出名嘅，咁就係呢個夜魔俠啦。呢、這個 Luke Cage 啦 ，Jessica Jones 同埋呢個鐵拳俠咁樣四個加埋一隊 team 就叫做 Defenders 啦，即係佢而家呢個版本係咁先啦，最少係啦。咁啊原裝係點啊？即係融後一陣間嘅稍後啊，漢永會同大家講翻曬㗎啦，好唔好？咁不如啊，咁一陣嘅等下睇下，因為冇辦法試唔夠啊，就等下漢永同大家講啦。咁漢永同馬仔咁樣，咁我啊退一退先，咁就跟住翻嚟嘅之後會，好唔好？嗱、okay. ，咁我自己講兩句到啲 Defenders， 咪由佢吹住先啦，俾佢吹一陣間。咁 Defenders， 我就其實唔係睇咗好多集啫，因為真係琴日先有，咁我就飛鬼咗睇咗前面少少，已經飛咗睇結局嚇，即係第八集。哇，真係唔得喎，啲打啊嗰啲都，我都覺得真係死啦！點解我覺得好似睇翻即係同盟同埋呢個嚇呢、啊這個踩過界好似精彩啲咁嘅嚇？ 係、 啊。吓、啊，即系如果要睇盲眼维权律师系咪先？我睇翻呢个打过界都得啦，系嘛？啲嗰度打得劲过咩？系咯，嗰边个佢另外嗰个拍档，但系明明系直跛噶嘛，有啲叫假脚咁啊！大佬佢仲啲身手仲劲过普通人嘅，可以 咁、啊、样。 大佬系咪系咪劲啊？系咯，咁跟住阿黄浩信嗰啲，即系嗰啲咁嘅。 以聽到嘢啲能力直情都同夜魔俠都唔爭好遠㗎啦，係囉。 唔係我冇睇差個界咁，但係啊皇上可唔可以聽到出面有幾人有幾多人先。 我得啦，得個狗就得囉。呢啲基本啦，佢淨可以聽到人個心跳啊、脈搏啊，知道嗰陣冇講大話。總之嘩真係我嗰期佢仲勁過夜魔俠。咪佢係唔識打囉，係爭呢樣嘢。 係。 唔係我後面啲未睇啊，後面話後面有副眼鏡就可以等佢睇返嘢㗎嘛。 咁㗎啦。 係咪咁佢唔係真係睇啊，你當佢即係有啲似啲星立咁啦。咁咪咁現實係有啲咁嘅發明嘅都係啲類似嘅嘢嘅。咁但係我覺得佢勁到咁都唔使啊，因為佢識避開嘢㗎直情。係呀、啊。即係其實佢直情係夜魔俠嚟㗎，即係佢係唔識功夫咋嘛，唔關事啊。 嗯。 即係你功夫同佢嗰個星立冇關係，大佬啊！我星立唔代表我識打噶嘛，大佬啊！你練功夫係再另一樣嘢嚟噶嘛，咁總之佢就其實都差唔多啊，同夜魔俠其實嚇咁咯，咁其實嗰套啊唔係香港 Defenders 啊，我一早講嚇，係啦，咁你再對比而家嗰套同盟正氣超即係好打啦，好打到唔係常人啦，即係唔係呢個城寨嗰啲級數添啦，淨係超人咁啦，飛曬咁樣咁。咁其實個感覺仲勁過呢一套 Suppose 超級英雄嘅呢一套 Defenders 咯。 嗯。 咁當然你講 production， 咁啊 production 一定大過 TVB 嘅，一定勁過嘅。咁但係實質出嚟個娛樂性，即係大家覺得點啊？即係我覺得慢到直情係咧，即係我睇 Eva 之後，我未睇過一套搭 lift 係搭咁耐嘅戲咯。 係。 即係大家記得 Eva 有兩幕經典，一幕就係、是。初号机链住个珠分链咗唔知几多分钟啦，系啦，喺度播嗰只快乐颂啊嘛。咁另一段经典嘅就系凌波丽同啊呢个明日香搭 lift 啊，咁就唔讲嘢，系咁搭 lift 就影住个 lift 喺度格格格，因为佢嗰个好得意嘛，佢嗰个 lift 上面有个嘢好似个齿轮咁格格格咁，咁就系影住嗰个嘢喺度喐，咁佢就唔出声企喺度，咁啊督拗咗唔知几多分钟噶，督几耐噶，不过佢都系一幕过啫。哇，今次呢个 Defender 犀利啊，搭 lift。不佢又唔係唔講嘢，佢又反而好多嘢講嘅。咁但係呢講完單又唔係算㗎喎，咁搭呢搭一幕算數啦，係咪影跟住影第度啦，影第度影咗幾度㗎喎，返返嚟佢仲搭緊喎。即係十分鐘後個鏡頭返返嚟個呢仲搭緊呀。 唔該你都係呀，佢做一樣嘢影咗第度佢返嚟再做緊嗰樣嘢㗎喎，佢 哋就。但係你中間係隔咗十分鐘喎，大佬。咁你 Eva 係佢搭 lift 嗰度搭咗好耐啫，佢都一嘢過㗎嘛。呢個話犀利呀，即係佢已經耐㗎，耐跟住再影就影到再返嚟繼續搭 lift 喎。係咪超越咗呢個新世紀呢？ 但佢哋話其實呢度啲速度已經快過之前嘅。 呢套已經快過之前係。係呀。咁佢轉啦，我就已經頂唔順啦，係啦。所以真係唔好嘥時間，對我嚟講真係。我寧願睇返踩過界同埋同盟，唔好意思。係。 嗯 就咁啦，嗰啲我暫時係講咁多啫，咁不如交個時間嚇，等阿韓永同大家講下呢個 Defenders， 咁即係今次點啦，咁同埋其實原本個漫畫係點啦，好嘛？咁啊馬仔都睇好多嘅，咁啊新年都睇好多，咁不如你哋講住先啦，呢套我其實唔係太多意見，不如係啦，唔夠先就不如大家講啦，係啦，咁我轉頭翻嚟。 好啦，咁啊接咗韓永入嚟啦 ，Hello 韓永。 係， 咁啊同我哋講呢個 Defender 咯，係嘛？ Defenders 啦，咁啊，套劇就即係照一往 Netflix 嘅作風嘅一嘢過抌曬出嚟啦。其實就唔係一嘢過，係分兩段抌曬出嚟嘅。不過就好多人都會一嘢過睇到啦。咁啊，大家覺得點呢？ 嚇，我覺得就響佢已經想快啲嚟做，但係都係好慢咯、那個節奏，我感覺上。佢始終 好多滿場，其實佢係好多打，但係就衰在打得就真係麻麻啦。 係，我見到佢而家要用個遠鏡咧，即係佢喺圍抽嗰陣時咧，佢用個遠鏡係咁轉咧，影佢點打咧。咁但係因為太遠啦，咁、 啊、 你見到佢見到佢就係彈下彈下啲人咁樣都唔緊張嘅，冇鏡頭咁樣見到佢就係、是。 都好似無面超人啲圍抽咁，你完全都唔知佢做緊乜。 係咯，就遠距見到喺度彈咯。佢就算做咩都睇唔清楚啦。 啊，同埋即係感覺上嗱、你睇翻之前 Nick Cage 強調佢嘅力啦，即係佢嘅中都係啊，咁喺度冇喎，呢度佢哋都要同人打拳腳交喎。 唔係， 逼一下咯，即係係咯， 佢啲拳腳交打完之後，啲人係起翻身嘅，即係你唔會有事咁啊，好似。 嗱，即係佢中一拳大約五噸力，你試下俾五噸嘅貨車撞完一嘢，仲可唔可以企到起身咧？呢、這個就有少疑問。 係 ，啲 case 都相差無幾㗎，即係冇佢老婆咁大力，但係都相差無幾㗎。咁啊，你諗下，幾噸貨車撞埋嚟，啲人可以企得起身嘅，都算好嘢。但佢呢度都講好大力嘅，你睇到佢可以成架嗰啲貨 van 掟去個餐館度， 就推埋佢啊嘛，成個咁佢平時有啲咩垃圾桶啊，同埋即係垃圾可以成個櫃咁咯，或者啲櫃咁成個拎起會輕一腳掹埋佢咁啊，成個彈埋邊咁嗰啲。 係啦，咁啊夜魔俠就當然正常人少少啦，但係你都基本上好難，即係平常係啲忍者其實好啦，都唔係好可以埋到佢身嘅，因為你一喐佢已經先發制人嘅，一熱去你，佢就係、是、好似令狐衝咁啦，你衝埋嚟佢預先整成碌棍喺度，你衝過去啦。 嗯。 啊，咁啊，所以其實依度都 tune down 曬佢哋啲力量啊！你 by the way Jessica 應該係識飛嘅添。 係。咁呢個 Iron Fist 就係得個發光拳啦，平時啲功夫好似啲冇咁，我想佢俾一啲出仔用打嗰啲功夫咁 啊。Iron Fist 其實嚴格嚟講都唔算係呢個世界人嚟啦，佢喺另外一個叫超呢個嘅世界出世嘅，咁啊嗰個係算係啲武術定魔幻都唔知點啊，即係佢嗰度嘅人係可以控制氣嘅，咁佢老豆就走咗過嚟之後，即係喺嗰邊被通緝，所以走咗過嚟，咁啊，結果開咗一間大公司咁啦，設計啊， 唔係，但係佢電視好似冇咁講啊， 電視就冇啊，電視當係一個電視都有講嗰個異世界，但係佢哋係得到嗰、那個異嗰度啲和尚定修士咁嘅人得到嗰個世界嘅知識啫，就唔係真係。就嗰個異世界嚟咯，有少少。 係我度教佢啫，而家電視就咁。今次其實電視呢次即係呢次個古仔就係由即係其實 Iron Fist 做主線啦。咁係 啊，延續啊。啊，而且 Iron Fist 其實佢都通單好多嘅啲力量，佢嗱起碼佢冇咗可以 access 食材 Iron Fist 嘅能力啦。例如佢拎起任何武器可以即刻適用啊，又或者佢可以完全控制佢嘅氣啊，可以令啲子彈停頓啊！嗰啲完全都冇嘅。 哦，呢度冇，呢度就俾人笑佢話咁多代 Iron Fist 最蠢呢個啊嘛，佢話。 咁啊真係蠢啲啊！你諗下原本 Iron Fist 嘅力量同佢而家喺個劇集表現出嚟嘅力量就，佢連正常佢都控制唔到啲氣嘅。 係啊，都唔知幾時谷到隻拳頭出嚟嘅。 係啊， 佢要插電先咯，平時要。 好似啊。啊，周星馳破壞王咁，唔係成日可以用到嗰啲啊，唔係破壞王嗰度啊，精武門啊，新精武門 哦，漫畫威龍啊， 啊，嗰、那個拳唔係成日用到嘅， 要插電先有啊。 咁、那個故事其實延續翻上次 Iron Fist 啦，咁啊，我交代就係 Colin Whitefire 做嘅 Alexander 一個 The Head 嘅。領袖因為癌症已經蔓延全身，血紅咁基本上都冇幾耐命，所以佢急需要找到 Iron Fist 要嚟打開個封印，攞啲龍骨去延續生命啦。咁啊，另外五隻手指其中好似冇依度好似得四隻嘅， 係有一隻冇咗，我覺得四隻加埋試 過。四隻手指咁加埋去就可以扭藥啦。咁啊嗱。咁呢 case 係要幫一個細路咁啊，個細路就幫佢哋收屍啦，咁啊而撞到 Iron Fist 啦，兩個不打不相識咁啦，咁啊大家都好奇怪，點解佢打極即係正常咧？佢就算佢冇嗰啲氣咧，佢都係佢嘅武功都唔錯啊，但係點知有條呢 case 企喺度任佢打啦，咁直到佢終於谷到啲氣先可以打。打飛咗 Nick Cage 啦，咁啊 Nick Cage 都啲好奇怪，點解有人可以打得傷佢？ 嗯， 咁啊，跟住 Jessica 中屋又接咗一單生意，咁就係揾一個叫 Raymond 嘅人啦，咁啊，結果就係原來佢係設計 The Fist 個總部嘅，咁原來佢設計到點樣 點樣深入個龍骨度啊？咁嗰啲就係因為咁而被追殺，咁結果就喺佢個寫字樓嗰度噴槍自盡啦。阿爺一出啊嚟追殺佢嗰陣時，佢噴槍自盡。咁結果咁幾個人咧就喺差館啊咁相遇啊咁啊，一齊去對抗呢個 The Fist 嘅組織啦。個故事就係、是。咁啊，後屘而家出啊，都俾阿 Daredevil 整翻成，因為依度佢哋係用 The Beast 嗰啲所謂秘術令到佢復活。你記得 Daredevil 第二季佢死咗噶啦， 嚇死咗。 咁令到佢復活，所以冇曬記憶嘅殺手咁啊，變叫自己 Best Guy 啦嚇。咁但係後屘都整翻醒，佢點知整醒佢仲大鑊。 佢想霸佔埋呢個長生不老啊！ 是啊，咁佢啊水冧咗薛哥尼韦花，自己做最轻嘅主人啦，咁啊大致上个故事咁啦，就到最尾就打完一轮咗晒。其实个故事真係薄弱咗啲，因为变咗你分八集呢，其实每集讲嘅嘢真係唔多，佢大部分时间都打，但係打得就大家见仁见智啦，我就觉得麻麻啦。 唔係，同埋嗰啲鋪排咧，我覺得佢喺嗰個即係打咧有流啊，即係佢中間有一段我睇咧，即係佢去咗間茶樓嗰度，跟住俾人哋被圍攻咧。係。佢中間啊，即係食茶可以走咗之後再翻嚟，但係都冇人係有留意佢，可以咁樣翻嚟喎。 咁啊，仲有佢哋點會俾人喺後門咗入嚟啊？冇鎖門冇剩。喂，你 唔 係喎，佢都算啦。 佢嗰度係佢揾 花都行入去， 佢揾嚿嘢封咗個正門嘅喎，佢直情揾個櫃咁，但係冇封後門啊！ 啊，即係有 應該正常都鎖門咗佢， 點都鎖門啦！你而家隨行忍者都仲算下啦，入到去咁，因為正常人斯斯然行去入去同佢講完堆廢話先叫開拖，即係有時即係個鋪排，同埋好明顯呢套睇得冇咁舒服，因為。同 Daredevil 或者 Cage 比咧，你好明顯睇到佢依套戲個通係黑好多嘅。 嗯， 係啊，咁所以其實睇得真係唔係太舒服咯。 哦， 你有啲位置其實唔需要咁黑嘅，例如喺個餐廳度黑掹掹搞咩啊？ 係，唔係？但係我好笑咧，就係嗰個即係嗰個四隻手指其中一隻嗰個日本仔嗰個咧，喺個上高天井嗰度跳落嚟咧，樣好勁，跟住點知兩隻打到瞓咗喺度。 系，乜啲 跟住 都系突然间变唔静嘅。 跟住阿一查佢响行入嚟咧，好似赌神一样咁型咁走嚟，跟住无端端啊，即刻上去后面架车推撞到成个瞓咗喺度。 系啊，例如其中嗰个可以参考点穴打到啲 case 搭低嘅，咁但系无端端喺最尾俾人一刀冚埋个头度，系完全无厘头嘅。 系啊， 佢斩完只手就俾人，系啊，斩完人只手一转头就俾人兜头劈落去啦。 系啊，都系咁啊，佢个个都系好似突然间，即系以为好似好劲咁，突然间就俾人打低嘅啲人啫。 咁啊，当然斩啊 Miss 个只手就要铺排翻佢似翻漫画咁啦。 系， 因为嗰个太婆啊，其实佢个头系。梳翻同個漫畫一樣嘅，但喺真人度亦真係相當核突啊！ 有少爆炸裝咁嘅頭， 獅子頭， 仲要係輕裝型嘅爆炸裝，前面鏟咗嘅。 佢咪裝翻隻機械手咁嘅嘢？ 係啊 ，Tony Stark 會幫佢裝隻機械手。 咁 咩啊？隻機械手嘅性能咧就可以有控制有磁力啦，可以有震動波啦，同埋當然比正常嘅手大力啲啦。 不過呢個係漫畫啫，呢度又唔知啊。 呢度都應該會裝翻隻機械手俾佢啦，但係去到咩程度唔知啦。應該 Tony Stark 就唔會喺呢度出場咯，咁啊諗唔到啦嚇。咁啊，但係咧，其實喺漫畫度佢哋都叫一個叫 Legal Defender 嘅，咁佢哋係先前就叫Hills of Fire， 就係包括 Iron Fist 啊Nick Cage 啊，同埋同埋嗰個日本妹阿 Wing， 佢四個組成一個英雄僱傭公司 Hill for Hire 啊。 咁所謂 Defender 即係咁後尾依間公司改咗名叫 Little Defender 嘅。咁但係咧，如果你玩翻漫畫度咧，佢哋就全都唔算係 Defender 嘅成員啦。諗下套戲套劇有冇嘢要想交代下？ 啊，新李有冇嘢補充啊？套劇？ 套劇其實，但係你係話佢打得多啊，因為但我睇咧，佢基本上都係喺度講嘢多喎，仲有好多時咧，咁兩個人企喺度咁講，或者即係坐低傾偈咁樣嘅時間講喎，唔係打住講啊，或者行住講咁。 但係如果你成集嚟睇，其實佢都接近有一半係打嘅。 哦。 只不過啲場口好散啊。 係。 同埋真係好老實講打咁。 系咯，尤其是佢临尾啊，喺呢、這个嗰、那个龙骨嗰度咧，咁嘅有一个系好似隧道咁嘅位置，哇！佢喺嗰度大战咧，真系有少少非洲黑人黑嘢打乌鸦咁样啊！有唔知道 我谂翻起啲蒙面超人两队人对冲喺度狂抽嗰啲镜头咯， 跟住个镜头上高系咪转咧，睇唔到咩？ 系啊，都完全唔知道做咩嘅。即係佢哋又係咁噶，兩堆人一碰埋，跟住鏡頭喺上邊成叮嘭嘭，咁做乜？ 嚇、啊！唔係，排有好大問題咧，就係佢嗰幾隻手指咧講到咁勁咧，但喺套劇入邊咧，瞓低完你翻身，瞓低完你翻身。 喂，你唔 覺得龍 虎門咩？一出係好勁喎，例如單靠點穴就平叮嘭嘭一嘢打低啊！你 look case 啊，有另一個就。定係靠劈風掌都可以震開即係息一鐘。 係，咁但係最大問題就係、是、我睇嗰陣時候，我感覺上好似佢哋嗰幾個係大佬級人馬，跟住反而嗰幾隻手指係啲主角級咁嘅威力咯。 係啊， 主角啲會 拖 埋大俾人瞓低 啊 嘛。 冇錯，但係好奇怪地喺最後都完全無厘頭咁俾人 KO 嘅喎。 哦，臨尾跌落去咁啊插住咁啊話死咁，唔知咩事。 啊！一個掃堂腿就踢開咗佢啦。 係啊。 跟住嗰攞將成個氣管，即係嗰啲好粗嘅銅管拍出嚟，係咁剝佢。 總言之，我感覺就係 覺得上吊嗰啲咁嘅打到癲埋。 係，唔係即係咧話打得多咧？我覺得其實係，因為其實佢冇乜嘢做啊，即係佢每一場景講嘢嗰度。個時間蹲得太耐啦，即係如果其實企翻到劇度，第一話打多，因為其實佢冇乜做過嘢就已經有打啦嘛，其實 係 佢冇做嘢嗰段時間講嘢冇夠長咯。 間有啲人行埋嚟，咁就開波好似打機咁。 因為佢其實八集咧就係拖得太慢啦，佢劇入邊做嘅嘢其實好短，佢其實兩三集已經可以做曬嘢，佢拖成八集佢慢坐喺度講。 呢個好明顯係編劇有少少失誤，因為真係太簡單啦。冇個一條線直落，冇任何起伏。你話唯一所謂起伏就係點樣整醒啊 ？Deadpool 點樣整醒一場嘅啊？ 係，同埋我開頭咪用第一集時間將佢幾條友點樣串埋做一齊咁撞見咁。 第一集反而 OK 啲，因為冇咁黑，同埋即係典型災難片或者英雄片咁個每不斷分鏡去介紹幾個人。嘅來歷啊，嘅背景啊，咁依個就第一集反而正常少少嘅，跟住第二 集 開始就 打都 OK 啲啦，都似翻正常啲打係咪先？啲有鏡頭咁樣有剩嚇，你之後嗰啲 跟一第二集都已經開始甩碌啦，跟住落去就，唉，尤其去到最後嗰集個群鬥，你梗係覺得想笑。 因為我感覺上佢隻抽嗰陣時咧係拍得好啲嘅，佢一群抽嗰陣時佢用嗰個方法拍咧就完全係冇逼力咧，跟住唔知做乜咁嘅，佢成站喺度行行去咁咯。 同埋可以安排幾個大佬同佢哋對打，唔使幾十人去抽佢哋嘅。 係咯， 唔係，因為佢啲大佬實在孭唔到啊！即係我唔知點解佢係做唔到，即係你起碼嗰幾個手次，你起碼講佢勁啲啊，就唔好似同啲僆都一樣冇分別嘅，都係行埋去俾佢打低你嘅快身，行埋俾佢。 冇嘢，一行埋去就俾佢哋掟開噶啦。 係啊， 同埋一打又係好似爛仔膠咁，一拳一拳咁樣咁咧，都唔會話有啲咩招啊，冇乜嘅。 安息都到最尾都要打爛仔交，有啲奇怪咯。你 Luke Cage 或者 Jessica Jones 冇招式，正常啊，佢唔需要招式啊嘛。 系啊， 你谂下同 Superman 一样冇招乜嘢式啫，行埋去就掟，就拎起个掟啦。嗰啲人嚟啫嘛。 嗯。 咁但系你 安息 咁或者 Devil 咁，你净系睇到佢好似。好似做玩緊 X game 咁，係咁跳來跳去，不停喺度打關鬥，佢做咩嘅？ 唔知啊，佢總之都係咁嘅情況啦，係啦。咁劇套劇就應該差唔多冇乜嘢補咁。啊，漢永係咪補翻原裝係點嗰啲？有冇嘢？ 嗱，原裝咧就完全同佢係冇乜關嘅啦。Defenders 佢呢個組織係比較鬆散嘅，咁嚴格嚟講唔算組織，係每次有乜嘢唔同嘅危機先由 Doctor Strange 去做一班人去對抗嘅。有啲人係多到求其講講啦，嗱 ，Angel 啦、啊、Ant-Man 啦、Atomica 啦、黑貓啦、美國隊長啦、Colossus 啦，即係Deadpool 裏邊嗰個鋼鐵巨人啦。啊，咁啊 ，Daredevil 有參加過嘅 ，Luke Cage 都有參加過嘅，啊，咁啊有 Moonlight 啦，啊海王子啦， 嗯， 仲有 Marvel 版嘅超人，同埋 Marvel 版嘅蝙蝠俠，就係 Hyperion 同埋Nighthawk 啊。嗱 ，Marvel 咧，佢其中一個分行語就係 DC 世界。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正義聯盟，就叫 Scott Supreme， 就是完全山寨正義聯盟的。你看回復仇者卡通版呢，第二季就全集在全季都是講這對山寨復仇山寨的邪惡版的山寨正義聯盟。這 樣即 是那裡是還來的他們說、 不是，他有兩個的正式 Scott Supreme 是好人來的，他的星球、哦但係佢哋所謂好人咧，佢哋係點講咧？似 injustice 咁啊，佢用 Iron Fist 去統治嘅。 嗯。 啊，咁嗱，最初撞到佢哋，以為 Scott Supreme 嗰度叫 Scott Sinister， 就係 Collector， 即係第一集Guardians 嗰個藍色嗰、那個啦、啊，做出嚟嘅復仇者。咁即係呢兩個山寨版嘅超人同蝙蝠都加入過，咁啊當然最初代呢其實係由另外一個 dimension， 有一啲叫 undying ones 嘅怪物呢，即係通佢哋有啲 shapeshifter， 但係通常正常嘅形態就係一個人身獅頭有對翼咁嘅怪物啦。咁入侵，咁 Doctor Strange 憑自己嘅力量咧阻唔到佢，所以就暫操屈就撲小個 server 同埋 Sabrina 啊海王子一齊去對抗啦。咁啊，佢哋都成為 co member， 即係通常都是但有一個喺度嘅每代嘅 defender 都 嗯 嗱咁、樣打個唔同嘅嘢啊，打個瘋狂科學家啊。亦都打過一啲異變人啊 ，Battle of Evil 啊，咁即係每次一啲危機，唔同嘅危機咁咧，通常都係同魔法有關啦、啊，當然嚇。咁、而其中最奇怪嘅一個成員咧，就係、叫 Candy Sultan， 咁佢係一個完全冇能力嘅正常人，就是、幫佢睇呢條數嘅。 睇 嚟數係啊，因為佢係 X-Men 裏邊 Angel 嘅女朋友，咁就要 Angel 有段時間參加咗 Defender， 咁佢就跟埋佢咯。 係，跟住咗呢個會計嘅。 唔係，佢係一個好成功嘅生意人，同一個策略家，係佢諗計去打敗敵人嘅，反而。 哦，變咗做軍師去到。 係啦。咁啊， 咁即係其實係咯。咁大致上係咁，咁即係其實如果係漫畫版 Defender 係完全唔關佢呢個 New York 咁樣呢個啲 Iron Fist 佢哋啲事喎， 完全唔關嘅。咁當然都有一組啱啱出過一本，就係用佢哋依個組合組成嘅 Defender， 但都係因為有套劇先會 哦。呢啲係啦，呢啲係因為之後佢嚟做先會再出過，係關佢哋事。咁個名用呢個名啊， 因為而家 Doctor Strange 半失蹤啦，Doctor Strange 就由 Tony Stark 做咗啦。 嗯 啊，就唔知點解嘅。Tony Stark 幾時識魔法呢？ 我知啊，呢 個啊咁啊嗱 ，Fantastic Four 因為同 Fox 炒得太行啦 ，Fox 唔肯放部分嘅似乎仲未傾得掂數俾佢哋用 Fantastic Four 嘅人物。雖然但係喺 Avenger 三嘅應該會出現嘅就係、是。Fantastic Four 裏面嘅 Super Skull， 咁但係 Super Skull 嚴格嚟講，都 Marvel 人唔需要徵求佢同意嘅，因為佢唔係淨係 Fantastic Four 嘅人物。 嗯， 咁、所以咧 ，Fantastic Four 而家係冇咗嘅，調咗佢手均衡宇宙，可能唔再出場啦。即係有件事， 頭先你講嗰啲，佢話唔係 都冇曬㗎。 剛才你講嗰隻 Super Skull 唔係話喺咩 Captain Marvel 嗰度係打呢個咩？ Captain Marvel 會有，同埋好大機會會喺 Avenger 第二套，即係 Avenger 3第二階段，即係第二套即係四啦，都會出場。 哦，即係再打佢要。 咁雙方聚集唔同嘅人物咁。咁邪惡一定有呢啲㗎啦，呢最 heavy hitter 嘅其中一個邪惡啦， 係咁呢個好似係話有曬神嘅四合嘅能力㗎嘛。 係最初就係無疑嘅，靠個星球嘅微波輸送啲力量俾佢，後尾就植咗啲晶片就自己可以發功啦。 嗯， 但係次次都輸嘅，咁無疑做咩呀？ 唔知做咩，成明明應該有齊曬，勁啲一條就曬，但係都係輸，唔知點解。 咁其實有時你話好難溝埋嚟用喎，你變長點樣變石頭咧？硬就唔可以軟嘅，又要軟又硬，又要隱形又有火出，咁你唔會覺得好荒謬嘅咩？ 嗯。 啊，所以其實有齊四種都冇乜實際作用嘅。 嗯。 佢哋四個啲力量真係溝唔到 喎，係，其實佢嗰套戲嗰陣時舊版第二集都特登溝佢四個， 係啦，咁啊睇嚇，因為始終可能 Fox 唔係好肯喎，咁變咗神奇四飛俠喺漫畫度係被封殺嘅，你正如有段時間 X-Men 都係被封殺㗎，而家先啱啱出翻曬啲 X-Men 書啫嘛。因為嗰陣時唔肯放嘛 ，Sony 都唔係好肯放出嚟。咁可能因為蜘蛛俠搞好咗，咁 我唔係咁都係 Fox X-Men， 但係唔知點解 X-Men 就反而而家冇咩，唔知係咪因為上次嗰啲即係話交換人嚟用嗰啲咧？ 係啊，咁亦都大 X-Men 方面反而鬆啲嘅，例如佢都準係用紅女巫同埋 Quicksilver。 是 咁、虽然唔可以叫佢二变人，咁其实有段时间完全用 Inhuman 代替晒嘛，无论喺电影、电视同埋漫画嗰度，无间猛将一对本来捧唔起嘅嘢，要捧起佢喎。 哦，咁而家先会出现到而家 Inhuman 套电视剧，即系因为咁样先。 系啊，你因为讲真的，有啲 double 啦，其实。電銷文 係佢特登做佢公仔書，等兩波人打添要。 嚇、啊，仲要而且實在太騎嚟啦！電銷文啲造型，所以全部而家都執過曬。 嗯，咁係咁差唔多，仲有冇嘢補充？ 都差唔多啦。咁啊 ，Defender 嘅漫畫其實係咁嘅一回事啦。咁啊，都不斷咁出到啊，仲有另外一套新上嘅。英雄劇啦，都係搞笑啲嘅，就是 The Tick 啦。 係， 有冇睇過個藍色嗰個嘢啦？ 係，我睇咗第一集。 嗱，其實呢個係第三次出現嘅啦。 即係第三次 remake。 即 係 我嘅第三次。 咁啊，90年做嗰個咩啦？真人版啊，嗰、那個就好無面嘅，直頭俾塊面你睇個演員啊。咁啊， 咦？咁佢有冇嗰兩條須嘅咧？嗰陣時 有、 啊、都有嘅， 肉嘅啊。 咁 啊，跟住91年就做過套卡通版啦。 係。哦。 咁啊，跟住到而家。嗱、okay. 啊，咁其實就 Tick 咧喺漫畫度咧係86年最先出現，不過就唔係漫畫，係一個叫Comic Newsletter 嘅一個雜誌咯嘅吉祥物嚟嘅啫，係個讀者寄去俾佢哋嘅。 哦， 咁個編輯睇到 OK 喎，咁就嘗試俾佢88年可以嘗試俾佢做一啲三頁紙嘅黑白漫畫啦。 OK， 咁啊結果就大受歡迎，咁啊拍埋電視劇之後，咁啊陸陸續續啦，其實佢 Tick 就做到96年到嘅啫，個漫畫，咁啊但係陸陸續續一路都有嘅，即係不斷都會，例如有 crossover 同超人啊，或者X-Men 都 crossover 過，我唔記得 X-Men 定蜘蛛俠是但啦。咁跟住2013年開始又有新版嘅漫畫，咁即係一路陸陸續續，其實冇斷過嘅。 我想問佢原本係咪搞笑？因為我記得動畫呢個睇過好似係搞笑 嘅。係原本都係搞笑，佢而家依套都係搞笑嘅。 唔、但係呢套，因為我未睇啦 ，Tasku 同我講個劇，佢係即係個古仔其實係認真嘅，即係唔搞笑，係啲人佢哋走出嚟搞笑嘅喎。 做出嚟搞笑，即係同埋啲造型搞笑咯、 哦。 你睇翻個 Alex 咧，即係嗰個今集嗰、那個好有、那個細路嗰陣時，老豆俾人殺死嗰個細路，而家做咗會計師嗰個咧，佢自己個造型仲搞笑。即當然冇咁搞笑啦，佢而家變咗隻飛蛾咁嘅嘢啦，原本係奔尼 套衫嘅， 唔係原本佢套衫係奔尼套。 哦，咁樣 係 但係有對翼嘅。 哦，都有對翼嘅。 點佢話喂，我唔識飛喎，唔緊要，就即同佢講，你是但揾座高樓大廈，嘿，跳落嚟就得㗎啦。 嗯， 咁結果都飛嘅。嗱、那個故事講佢係一個冇 secret identity 嘅英雄啦，咁佢就係就 take 啦，咁啊，因為嗱或者咁講啊，佢唔記得自己以前嘅嘢，佢係一個由精神病院走出嚟嘅英雄啦。 嚇、啊，咁樣 啊咁佢因為腦部受過嚴重故事就話佢腦部受過嚴重嘅衝擊啦，咁啊唔記得曬啲嘢啦，咁啊淨係知道自己就 take 啦，咁啊。佢啊大力啦，同埋金剛不壞之身咁啊，冇乜特別嘅啊，飛都唔識嘅啊。咁啊，其實佢搞即係佢搞笑仲有一個仲有一個力量就係搞笑嘅力量啦，即係佢叫 dramatical power， 即係話佢會令到啲打鬥好戲劇性，例如正常你打一拳個人瞓低啊。佢打一拳可能會飛咗喺後面，跟住反彈再反彈咁彈返落腳拳度咁之類啦。 吓咁樣。 吓、可以令好簡單嘅嘢變好戲劇性同埋好搞嘢咁囉。呢個就係佢超能力打。 呢個超能力 啫。咁都咁不嬲都有啲好奇怪的超能力啦，例如蜘蛛俠以前條女 Bad Cat 咁超能力係令佢行後 行衰運。 行衰運喎，即係無端端你想打佢，可能上面個吊燈飛落嚟。 呢啲通常呢啲超能力咧，喺啲 game 入面反而咧會，尤其是喺啲 RPG game 入面咧，成日見嘅喎。 係。 唔知睇下，因為真係拍出嚟好搞笑喎嗰件事。 拍出嚟你睇咩啦？咁你例如《Teen Titan》裏邊都有個女仔係Jancer 都係叫要人行衰運嘅，咁但係你如果喺呢啲搞笑片度就冇問題，因為正經嘅英雄片就有啲怪啦。 嗯 嗯， 咁啊，佢曾經都有個出去做嘢，咁佢攞咗個名，咁但係佢唯一嘅 嗰度系我超人，嗰度系叫超人噶。佢唯一嘅唔同咧，佢翻工系打條胎，就话我已经系扮咗个叫刁民嘅人啦。 系，都系着件蓝色衫。 啊，完全一样，冇任何分别，打條胎嘅。即系呢个就叫超人咁啊，就不能戴只眼镜，你认唔到你啊？即系当然超人唔系 exactly 系。就是因為戴對眼鏡啦，而係冇人會相信一個咁陰春嘅記者，竟然係全世界最強嘅人啦嚇。 嗯， 咁啊，即係佢裏邊其實套漫畫都有唔少啲諷刺啲超級英雄啲嘢嘅，咁所以其實啲人都幾中意啦。如果唔係都唔會又拍電視又拍卡通，而家又再玩翻佢啦。 咁但系其实今次系咪同以前唔同咧？佢呢度咁认真讲个故仔，虽然搞笑。 今次认真啲，你有啲爆炸场面啊，同埋真系打啊，同埋真系死人啊，呢啲咁嘅。 系咯，就我觉得比较怪啲啊。 叫做正常，即系正想摆翻个正常少少嘅超级英雄世界啊，但系啲人做嘅演绎方法好搞嘢咯。你例如做 The Tick 嗰个演员，成日都。阳光个美国队长同超人一直头系不停啊，喺度笑嘅。 嗯。 阿陈四萬咁嘅妆容，咁用呢啲嚟搞笑啊，同埋讲啲对白又有少少奇怪啊，咁啊。 嗯。 嗯。咁啊，但系佢打啊嗰啲就正常啊，即系。半正常啊，例如你就算你刀枪不入，你都唔会一路行一路有人射噶啦，系嘛？ 嗯，咁同埋佢嗰啲敌人角色，我都睇佢尤其是系呢个现代呢班吓，以前嗰班就好似怪怪地，现代呢班都好似正常啲，系咪？ 啲造型各样嘢都好正常啊，即系但系佢话佢以前撞到个叫 Terra 嗰啲就怪啲啊， 系 同埋啲衫系刻意做到好流嘅。啲紅衫啊，即 係 佢個漫畫都係咁嘅。 唔係個助手，即係睇你話嗰個叫主角啦，都算呢個。哦，係咪 Alex 啊？你話 Alex 啊？ 係咁，同佢係同佢冇關係噶嘛？因為點解個 冇關係啊？咁係無端端走到佢屋企度記住，咁跟住要佢做助手咯。 唔係佢初初係見到佢喺度分析個案情咁樣，即係同埋偷聽佢講嘢咁。 呢度係咯，但漫畫唔係啊。漫畫淨係佢遇到意外，佢救咗佢，咁跟住就賴死唔走喺屋企度。咁跟住俾咗套兔仔衫佢，叫佢做助手，跟住幫佢做對譯話，咪頭先咁咯，幫佢做對譯話，你對有對譯就識飛㗎。 咁但係佢嗰套衫有冇能力嘅咧？ 冇實際交代啦，但係咁都，但係俾人即係個不斷咁俾啲嘢射完，俾大炮子彈射完都冇事，咁可能都有嘅。但係冇交代 佢 咯，一定。依度就有嘅，依度佢係一個類似心靈感應擴大器咁嘅嘢。 哦，咁樣。 咁啊，都睇第一集都算几得意嘅，但系咁奇怪嘅造型就真系唔系好系我杯茶。 唔系，其实最大问题系佢个古仔好似咁认真，但系佢做到咁搞笑啲嘢，捞唔埋嗰个怪嘅睇紧时候。 鬼佬其实就唔系好介意呢啲咁嘅角色，其实之前都有。有唔少呢啲係咁嘅，你例如白頭神探啦，佢個故事都係認真嘅，查案有死人有成嘅，但係做到古靈精怪咁笑啊！你例如昂斗先生都係噶，個故事其實好正常噶。 哦，咁但係其實因為我啲好似佢平時側跟嘅人都傻啲啊嘛，但係呢度好似係得佢哋傻，好似其餘啲人正常啊。 哦，咁都係，係 咯，好似有少少撈唔埋咁咯，今次咁樣。 会咯，但系始终鬼佬嘅口味可能比较容易受啲样嘢系惯咗。 嗯， 佢哋啲星期六节目嗰啲趣剧其实都好类似系咁噶。 嗯， 即係等於羅海鵬，唔係等於羅家英咁樣，好正常行出嚟，你應該想笑啊。 嗯嗯嗯，係。咦，咁啊，應該差唔多，仲有冇啊？阿何明，如果唔係嘅 大致上差唔多啊。 係，唔該曬啊，何明啊。 唔該曬。 好，唔該曬，拜拜。 好啦，咁我哋揾翻 Task 翻嚟啊 ，Task。 喂，係啦，喂，頭先啊，何永咪係咪話係個卡通先啊？但我睇個資料其實係，即係當然一定係先有漫畫啦，即係八。其实最早是86年有这个 character 先的，但是不知道那个即实质本书就88年就成书啦，那不知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不同啦。那但是其实是有了个卡通先的，那个卡通是94年已经有的，那2001年才有那个即真人版的。 哦。 是的。那现在跟着先到这里再 reboot, 是的。是的，那个2001年那个那两条友不好像是不是就是上次是不是在战红里面啊，佢哋咪去咗個即係自從二啊，咪去咗個好似 Comics Con 咁嘅嘢嘅，好似係嘛？ 嗯。 咁好似咪又係有兩條友喺度，咪就係上次真人版嗰兩個人咯，好似係啊，好似係，嗯，好似係啊，我唔知有冇搞錯。 嗯。 係， 就係咁啦。咁頭先有冇提過話今次其實係行咗一個用認真去講兩個？即係好似有精神病嘅人咁樣。 哦，有提過話點解會咁樣老，跟住阿韓明話， 我都有提過啊嘛。 啲鬼佬係啊，啲鬼佬就冇乜所謂啊嘛，好似話。 嗯。 嗱唔係喎，但係咧喺事實上咧，你將搞笑認真做咧，就以前又未試過。即係意思咧，本來嗰個係搞笑嘅，即係例如係 IQ 博士咁。咦？但係點解佢拍咗個真人版，反而變咗做正經嘅咁？ 係。 即舉例是咁，咁冇啊，亦都你唔會諗會咁噶嘛，即係你搞咩咧？即係未試過嘅喎， 係認真變搞笑啊，成日會 係啦，認真變搞笑就多啲事啦，或者佢拍得渣變咗搞笑就多啲事啦，即係上個禮拜已經有好示範就係 Annabelle 啦，係咪變咗搞笑啦？係啊，即係甚至乎咧，啱啱有韓國版咧，即係唔係搞笑佢攞嚟搞笑嘅 Annabelle 即係整咗條肥仔 啊，到瀨尿啊啲， 我覺得嗰套。佢係搞笑啊嘛，但我覺得嗰度正經喎，到 Annabelle 死未？大家唔信入場睇下 ，OK？ 係 OK？ 咁好犀利嘅呢啲係。 睇咗韓國版先。 呢套係啦，係啦。咁你以為韓國版要好笑啦，係咪？唔係，其實嗰度正式呢度 Annabelle 2啊，仲更加好笑嘅 ，OK？ 解實聲嗰啲好笑啊，定？ 係大家校正翻我頻道，呢度係笑片嚟嘅 ，OK？ 系， 咁实 Sam 嗰啲 咁就咁个观感就 fit 晒吓，啊实 Sam 实 Sam 又调翻转，唔知咩戏恐怖片啊，可能系，系OK 好，一个雷劈落嚟，哇咁嗰下血肉模糊劈到系，好咁好啦，咁啊除咗呢个更正之外咧，我都更正翻上个礼拜，咁啊君南岛啊讲错咗，就佢原嗰个名叫做端岛啊，睇错啊，唔系瑞啊端， 系， 可能系我谂佢嘅意思可能系咪最即系。最遠個島咪端咯， 嚇末端嘅端， 係啦，可能係咁嘅意思嘅，咁啊，一望落去睇錯咗，因為我都係就咁立落去啫嘛，係，嗯，係，都係睇咗資料立咁啊，我睇錯，係冇辦法，係，係啦，眼花，係，好，咁啊，多謝大家更正嘅，係，咁我哋就係咁噶啦，有錯啊要認啊，打啊要企定咁啊，咁啊係啊嘛，事實係資料嚟噶嘛，有係。是得 100% 是啱你 ,100% 是错的，冇中间的 ,ok? 不是意见不是感受 ,ok? 咁错就错 ,ok? ok? 咁亦都欢迎大家，如果你有咩讲漏讲错都是可以更正我哋嘅资料嘅 ,ok? 咪但大个人意见佢都冇得更正，你唔可以问我点解俾呢套戏零分，呢啲多余嘅。好，咁做咩唔鍾意呢套 Defender, 咁冇必要问，我唔鍾意唔鍾意，点解冇得解嘅。即係讲多句都系多余嘅呢啲，係咪咁啊，純粹個人意見啫，你可以好鍾意。好啦，咁我哋 wrap up 啦。咁其實就今個禮拜都係主要講下啦。咁其實好多我哋未睇嘅，因為咧頭先就講幾個啲影像作品。咁其實仲有啲影像作品我哋未睇嘅喎。咁就係咁你將啲舊嘢就將佢 reboot 啦，係咪？又或者發新人啦咁。咁其實近排都有啲好多嘢啦。咁一嚟高達又話，喂，聽講又話安彦良好想即係 reboot 到即係。0079即是元祖高達咁樣，咁但係我諗佢意思就係將 Origin 啦，因為 Origin 即係佢親生仔啊，係咪？咁 Origin 嗰個版本咁，哇！但係我哋班老嘢呢就覺得喂唔好玩啦，唔好再搞啦，咁你即係你 Origin 淨係做返呢一段保完，以前冇做過啊，係咪？所謂呢個前傳呢、這個 OK， 即係冇理法係咪？咁你喺 个卡通仲补完到同即系同个漫画都唔够，仲要再补完系嘛？再加呢啲卫星真系好得一天嘅呢啲剧情，加重咁多啊！好咁好啦，咁但系你再将嗰个其实原本动画已经讲到嘅篇章，其实有冇必要再动画化咧？即系将 Origin 嗰一段，其实好唔同噶。嗰佢哋嗰啲无论个探母舰航行嘅，即系嘅嗰个叫咩咧？个航道啦，系啦。咁落咗查布罗先，即係佢直接打完打死咗阿加曼，佢已經落咗去南美洲啊，俾佢成功咁去咗查布罗。咁原本嘅漫畫就係喺查布罗嘅時候啊，馬西見翻阿馬莎就去回憶噶嘛，就呢一段前傳啊嘛，嗰時係嗰時先發生嘅喎。咁而家佢又當順序做啦 ，OK？ 咁唔緊要嘅呢啲咁其實跟住先至去打老虎嘅喎，係啦，可發文啊嘛，跟住嘛，今晚打老虎跟住先至系吓吓，跟住已经打强人嘅，强人喺地面发生嘅，竟然 唔系 太空，因为佢直情系嗰度放核弹嗰度死鬼埋阿麦克上校，即系佢哋成日讲咩麦古比吓，其实嗰时电视系叫麦克上校吓，咁嗰条友咧，如果你根据佢嘅性格，系一个其实佢只系喺战争中捞油水嘅一个契弟嚟嘅 ，OK。咁你都知佢成日咪攞個壺出嚟喺度擺咩手指彈嘅叮嘅聲嘅，好清脆嘅。 擺喺個， 當然係一個係一個中國嘅一個唔知咩朝代嘅一個 北宋之 壺。但係我睇個樣咪唔好似啊，北宋之壺啦，唔好理佢啦，即係我懷疑嗰個會唔會係尿壺啦？咦，嗰個有咩可能係尿壺？佢其實嗰啲 size 細啊嘛，啲人。OK。Anyway， 咁啊，佢以為茶壶啦吓 ，OK， 恭喜晒啊，麦上教 ，OK， 系仲攞嚟饮茶，好，咁啊，咁啊，但系咧，其实佢只不过咧就喺个挖掘嗰啲矿山之余咧，系其实佢帮自己搵唔少呢啲咁嘅财宝嘅，即系可能佢暗地里其实系一个考古学家啦，我怀疑系嘛 ，Indiana Jones 咁啦，或者吓，咁啊，佢都系自己一个谋私嘅啫，咁当然佢都要帮自护国话唔知。佢冇講，冇嗰個掘咗啲乜嘢，竟然可以再戰十年嘅。咁其實嗰時有啲即係叫做即係外圍嘅 fans 嘅股咧，佢就話其實係黃金嚟嘅。咁當然任你講啦，當然佢故事入面講嗰啲係啲即係係啲礦藏啦，應該係啦。咁啊，唔知點再戰十年啦。OK， 咁啊 ，anyway， 咁啊，總之嗰條友係揾銀嘅啫。你睇佢就咁。咁佢會唔會喺戰場度犧牲呢？咁樣，因為如果當時睇電視版呢，呢條友竟然會為咗同阿馬莎地贏呢個開發權啊，即係呢個強人，到底開發強人啦，定開發呢個勇士啊？即係當時就係馬莎嘅紅勇士，到底邊一個機種可以開發而爭奪到要同高達一決，即係決一死戰嚟去爭奪？咁你決一死戰都唔使自己去啦，係咪？ 係啊。 咁啊，成日都唔係好合呢個嘅。即係其實麥克呢個人嘅呢、這個契弟嘅性格㗎啦，咁所以喺劇場版咧，佢哋就改咗呢個劇情咧，就冇發生過強人就戰呢個高達，因為其實佢都係喺呢個嗰、那個荒廢咗個嗰、那個衛星叫乜鬼話，叫做 唔係火星發生咗佢呢 個，唔係喺嗰個衛星啊，即係嗰其實本來是旅遊用，即係以前阿馬莎嚟住嗰、那個嗰、那個星嗰、那個、衛星咯，即係佢話佢哋細個，即係嗰時俾人收養嗰陣。佢係叫德薩斯啊，即係佢裏邊佢因為佢係旅遊用嘛，所以佢整到裏邊好似即係由沙漠整，其實嗰度 Westworld 哦， 係專登嘅，專登咁整咁啊，等啲人可以玩下騎馬咁，即係咁嘅，即係你因為嗰度係衛星嚟噶嘛，你個環境係乜都得㗎，咁點會有啲咁嘅環境？佢就話哦，原來因為係遊落嘅，佢所以專登整成咁嘅，因為如果唔係 make sense 㗎嘛，你冇留個人。即係人造嗰個空間係沙漠嚟，即係你玩嘢咩？我原來佢係專登嘅 ，OK， 咁佢解釋咗嘅，咁啊專登整到好似西部咁樣，咁嗰度決鬥噶嘛，其實係同強人， 我就以為火星 嘅，同個紅勇士唔係，冇去到火星咁遠，係火星太遠啦，其實佢哋成日都喺月球同 係啊，我記錯咗，因為我見到佢， 佢哋成日話咧最遠嘅殖民衛星自稱係智護國，你知唔知喺邊？其實喺月球嗰邊嘅，其實都係咁多嘅啫，即係佢所謂嘅殖民星，其實你講嚟講去都係其實喺個地球圈度 嘅 啫。 哦，即係唔係好遠嘅，即係唔會去到火星 啊。即係冇離開到月球嘅距離咯。 哦。 咁但係佢哋係喺嗰啲咩土星啊，嗰啲好似係有啲嗰啲基地嘅，咁所以嗰時咪話斯諾多啊嗰啲咪話喺度翻嚟，咁佢唔止嘅，嗰時嗰個第一個揸架嘢咧，即係所謂新類型人叔叔，唔係阿娜娜咁啊，係有個阿叔噶嘛。 乜揸架嘢，佢哋叫咩波罗号啊？佢哋而家叫做，因为嗰时无线就冇改名嘅。咁嗰只嘢系一架机，因分咗三件，咁佢咁咪日日新啲，即系有 电控嘅跑啊， 系啊，电控嘅吓。咁嗰只 中间一嚿嘢咁样新两条， 系啦，中间解嘢咁，好似个汉堡包打直咁样吓，你当啊，系啦。其实我得咗个波霸都系一个汉堡包打横嘅啫，基本上个造型啊。 佢哋木星好似系嘛？佢哋成日 木星嚟嘅，我唔记得系啊，好似木星啊吓。咁佢哋嗰啲就远啲，但系其实一般嘅成文星咧，其实只不过系喺地球圈嘅啫。 嗯， 最远 cos 风嗰时都系打木星 嘅月球嘅 木星帝国啊嘛。 所以佢话点解系打唔到住个角色？好似我如果唔记得啦，系唔记得犀利。好似佢系咪就喺月球嘅另一边啊？ 吓，唔记得咗，就喺最远啦，就 系。系啦，即系打唔到，有个即系有个天然嘅即情况令佢即系比较难以去吓、啊、去即系直接去攻打佢啊嘛，咁即系咁啦吓，我唔记得咗佢 send 喺边度啦，喺地球后边吓，咁、所以其实佢哋都系咁嘅啫，喺地球圈嘅啫，其实所谓成文星啊，即系大家成日以为好远，唔系嘅，其实唔系吓，即系都系上月球咁样嗰啲咁嘅距离，咁其实佢哋行嚟行去都系得咁近嘅啫，咁都行咁耐， 有啲远啦，系啊，有啲远。 之后嗰啲再夸张啲，佢就另一啲即系 cos 中嗰啲就要去木星噶嘛，调用光之翼嗰个要嗰时 间。即系啦，系啦，系啦，已经唔系讲紧即系一年战争啊嘛，嗰啲好厚噶啦。 系 咁 ，OK，anyway， 咁即系你麦克净系麦克呢一度啊，你佢哋已经系喺当年嘅剧场版咪改咗咯，咁就系、是、喂唔合理喎，即系觉得呢条友系搵着数噶嘛。即係佢同馬莎其實都係機會主義者嚟噶，不過馬莎為報仇，佢又揾錢， 為揾銀。 咁條友咁契弟，你覺得佢會同你打咩？係嗰次咧，同阿希利亞咧，就叫做坐住嗰只好似洋葱咁嘅嘢咧，就叫做電啊高達啦，唔知大家記唔記得？係嗰次啊，喂，都爭啲領嘢，不過咁可能希利亞都喺度咯，唔通我都撇咩？係咪咁啊？結果就兩條友啊，好奇怪，好似啲超級機人卡通咁咧，坐有架救生嘢咁射咗出嚟走咗嘅，好笑啊！嗰度你以為睇緊嗰啲小雙俠啊？系啊，系啊，咁样嘅，咁好啦，咁唔死得啦，咁啊后屘，即系嗰次已经系佢最危险噶啦，做嘅嘢系嘛，咁跟住后屘喺剧场版咧，就改咗啊，就唔系佢揸强人去打，就其实系佢即坐咗好似龙虾咁嘅男咧，咁啊走去接咗阿美利巴，即系阿方怡嗰个女走嘅，系佢接佢走嘅，咁跟住佢就冇再出过场啦，从此，呢个就是剧场版嘅交代。咁、你觉得系咪嗱？即系咁讲啦，有啲人就都有讲嘅，就或者其实嗰时啊，剧场版都算一种 reboot 啦。你可以话系，但系咧佢咁近年代嗰阵咧，佢成个班底其实系好清楚成个高达嘅世界观啦，同埋其实佢哋本来想做乜，因为佢喺电视度咧有啲嘢受制于即系呢个玩具商啊，咁好多嘢都要一定要有变形合体啊，好多嘢。咁其實佢哋原本就根本就唔想有嗰啲嘢，佢就真係想做一個真實體啊嘛。咁所以佢喺電影版咧，就真係攞走曬呢邊合體啦，即係支線機啊嗰啲冇曬啦。咁甚至乎後屘 MSV 呢個概念喺第三套劇場版加翻落去。咁第三套嘅改動係最大啦，咁亦都冇咗太空坦克，換咗兩部雷射大炮咯，即係108同109。咁而麥克嘅下場亦都好大分別啦，係咪？咁佢係冇死，咁我哋都覺得，喂，唔係喎，係咁合理啲，同埋同佢個性格係比較。即係 consistent 啊嘛，咁根本佢都係一個機緣主義者嚟嘅啫，其實佢同阿馬莎一樣啊嘛，咁馬莎就要復仇，佢其實揾銀啫嘛，但係我揾命搏嘅老細係嘛，即係咪嗰啲差佬咧不斷喺個小老寶話去緊，其實佢一路褪緊後嗰啲咧，即係啲咁嘅契弟嚟噶嘛，咁你覺得佢會走去前線同你打咩？即係根本你諗真啲，唔係話係劇場版呢個改動先即比較啱喎，真係。咁變咗咧，你諗下啦，其實當時係咁樣去改法，其實係為咗令到高達更加嗱，都係為咗令到高達更加真實嘅。咁但係佢而家講呢個 origin 咧，其實佢哋話真實，其實嗰啲真實係係令到套嘢唔好睇嗰啲咯。即係高達其實冇進入大氣層嘅能力嘅，其實佢要匿埋喺太空母艦後面。咁如果係咁，嗰只渣古嗰個都咁醒。同佢都匿埋喺渣古再匿喺高達後面， 系 系啦，得唔得？ 系可以一隻排一隻咁啊，成串咁落。 系咯，後邊咪呢個火車廣告咁咯，喺度嚇。 系 係嘛？跟住所有人都冇死，原來係嘛？ 係。

都冇乜特別啦，嗰度已經一早已經有 MS 線到噶啦 ，OK 嚇，嗯，唔係即係其實佢係不斷喺度拆位緊，我要講俾大家啫，拆位緊個原作嘅。 哦，係咁，佢好少啦。我咩勞務戰役係第一次 MS 打啲男喎，佢只講嘅。 哦，咁而家都好似唔係啦。如果而家咁睇佢 Origin， 一早已經有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誒、其實係拆位，唔係進化。 嗯。 嗯，整衰啲。 進化咧 係 你要承，即係承接完嗰樣嘢，連另一樣嘢向上去發展，嗰啲先叫進化。你搞清楚先，你變翻馬騮叫退化係咪？ 係，而家呢個等於龍珠。 如果你係人變翻馬騮咁，咪退化咩？明明你係已經由超級機械人行出嚟啦，即係無求想變成一個新嘅一個劇種，係一個類別。就是呢、這個真實系嘅故事嘛，當時就係想咁嘅。咁、而高達之後就嘩即係好多啦，係咪一路好多其他發展啦。咁向咗呢個真實系機人就開咗一個路線出嚟嘛，高達就係、是。咁、你點解而家高達做下又返去超級機人嘅路線嘅呢？ 我唔係佢一進化變咗無敵系路線喎。 即唔止係咪再勁啲係咪 係再勁啲喎，由超級進化變無敵。 即係咪先。你個再勁啲係向咗另一個方向發展再勁啲喎，你搞清楚先，係 係咯， 即係我係變翻星星，跟住變只勁啲嘅星星， 變咗第二樣動物啦佢而家就， 我唔理你啦，係係係咯，而唔係向人嗰邊發展啦，就係咁啦，係啦， 嚇， 冇錯，變咗超級殺亞星星噶嘛，或者金剛咁啊，咁一路向嗰度發展，就已經冇曬人性啦，係就係咁樣啊。 差唔多， 我唔知啊。OK， 咁大家諗清楚到底係咩回事 ？OK， 咁同埋咧，不嬲啊，即係作品咧都係你諗到啊，即係個古仔仲有得寫落，咁你就寫嘅。以前真係咁嘅，嚇， 嗯， 咁就唔係因為個 IP 咧仲有剩餘價值喎，嚇， 哦，一唔 係，即係 ET 其實好受歡迎啫，點解唔 ET 二 ET 三 ET 四咧？ 嗯， 咁第一集係 ET 封空啦，封空喎，第一集咁第二集咧？第二集是做咩好呢 ？Return 啦 ，Return 咁快系 Return 啊？ 唔知系差唔多啊， 系咯。咪第一集封空啊嘛，第二集应该高空咧，佢封空啫，都未高空啊嘛。 OK， 系咯，我唔知道啊，即系佢有咩讲落去咧，我真系想问一下 ET， 其实再冇咯，咪就系、是、咁，所以咪冇拍咯，真简单啫嘛。即系仲可以讲乜咧？其实个故事已经完整啦，咁就系个外星人都已经。走咗啦，系嘛？即系演俾你啊，地球细路仔啊，啊，终于即系千辛万苦啊，可以将呢个外星朋友系嘛，可以啊送走，咁咪完咯，系咪？你觉得仲可以讲咩啊？使唔使讲个细路女大个咗啊？啊，使唔使？ 就翻翻嚟喎又， 咪个大个咗细路女系边个 ？Jo Barry Moore 咯， 系， 个细路女系 Jo Barry Moore 啊，大家唔知道知唔知吓？啊咁系咪而家应该拍翻套系讲佢大个咗 ，ET 再翻嚟咧？ 整个容变咗人样噶嘛 ？ET 整容点解？点解 变咗人样翻嚟啊？咁而点解变咗人再整个 ET 样难接受啲喎？而家啲人形咁啊，你话正？ 哦，即系而家变咗呢个来自星星的你噶嘛？ 系啊， 变咗韩国仔啱啱嚟， 系类似。 你唔认得我啦咩？咁啊，翻嚟同佢讲啊， 系啊。 我话做咩？唔认得系边个？咁佢仲要同佢讲韩文喎。 去咗韩星。 我高敏俊，我认得啦。 去咗韩星啊嘛，佢哋去咗。 系咪高敏俊啊？嗰个叫做。 系。 系嘛？系咯。咁其实嗰个系冇 point 再拍落去，咪唔拍咯？系咪？咦，咁底點解 In the Air Zone 就係咁拍？哦，咁 In the Air Zone 成個人物係即係佢可以發生好多故事噶嘛？即係其實佢好似詹士邦啊、阿雷朋啊、哥布拉啊、叮當啊，咁其實佢係冇特定故事嘅。即係其實阿 Harrison Ford 演呢個角色咧，其實佢係喺實際小説佢又揾到亞特蘭提斯又成噶嘛。即係其實佢可以做好多嘢嘅。咁呢種故事又唔同喎，即係好似衛斯理咁喎， 係冒險故仔。 系冇咁故事啫嘛，咁我當然可以繼續開啦。不過我就覺得佢嗱佢續集都 OK， 但第三集又有啲似 repeat 翻第一集，我就唔係幾中意啊。咁第四集又無厘頭啦，已經變咗係，即係好似想換啊沙拉布。即係其實咧，我都覺得嗰個故仔係你想拍落去，你係要揾個第二個做先。

唔係真景嚟㗎嘛。咁但係佢雖然係假咗喎，但佢有種舞台設計喎，你有冇睇到先？有冇留意先？假唔係一定代表佢渣喎。咁又或者佢有時專得刻意係用一種舞台設計去擺落去㗎喎，你要搞清楚先喎。咁或者當時可能佢嘅特技就係得 stop motion， 咁嗰時都咁冇電腦嘛。咁你要識 appreciate 啫，喂，佢諗到咁樣嚟去表達嗰隻金剛啊，或者嗰啲即係嗰啲咁嘅特攝嗰啲嘢，咁你識唔識睇啫？你識睇裏邊係充滿創意，因為當時就係因為冇咁多電腦幫助，好多嘢都係靠個人點樣諗去表達啦。 嗯， 嚇，同埋點樣拍出嚟啊？咁同埋當時好多嘢啲設計啊，其實係好似好簡陋，但係佢個 idea 係好新嘅。即係你好簡單，你睇翻《含冷超人》，如果你睇翻早期嗰啲怪獸嗰啲設計，係好似好簡單，你覺得好簡單，但係嗰啲造型係好特別嘅。 嗯， 你而家反而咧啲設計都好複雜啊，件衫鞋做到複雜，仲要好靚添，但係其實個造型係唔特別嘅，甚至乎你只係不斷 repeat 緊當年啲設計嘅咋。你搞清楚，你睇真啲，邊個嗰個創意先高啊？先係由零開始，由零變有咧，就係嗰時。嗰時啲人就諗到好多新嘅嘢嘅，而家諗唔到嘅。而家啲人唔知腦閉塞定做咩嘅，係。其實佢都唔敢去創嘅，因為我一做啲新嘢，啲人都唔受，都冇辦法嚇。咁其實係可能係啲觀眾閉塞啊，唔係啲創作人員閉塞。唔係咁，你永遠就係成日要求新，再拍，其實冇意思喎。同埋你要搞清楚，你就算再拍都好 ，OK， 你有權，但係你有冇尊重嗰個原作咧？如果你講到話個原作係垃圾嚟嘅，就係、是、因為佢嘅作畫即係唔得，咁你有冇欣賞過人哋嗰個故事？咁如果高達係咁無謂嘅，即係原作啊， 嗯， 咁點解會延續到而家咧？咁如果金融小說係冇價值嘅，咁其實點會拍真人嗰啲啫？咁當然真人多咗啲，劉德華做楊過，咁等你去鍾意啊嘛，係。咁其實原著就唔係咁咯，係你自己去幻想個角色係點。咁但係其實佢都有另一番風味，因為我就唔係金融迷嚟嘅 ，OK？ 咁但係如果你自稱你就係高達迷咧，但係點解你會冇睇過呢個原作高達嘅電視嘅？又或者好多超時空要塞迷啊，所謂，但係其實佢哋冇睇過。賣 cos 嘅電視喎，最多都睇過呢個《海有幾愛》，咁其實咁就唔 make sense 嘅喎。如果你話你係金融迷，而你冇睇過金融小說，你邊係金融迷？你係劉德華迷咋係嘛？你中意睇劉德華做楊過啫，咁你邊度係關金融事咧？你中意睇周星馳做韋小寶啫？ 咁佢超時空要塞啲賽迷嘅成日買飛機套嘢都唔睇啦。 exactly 嗱，即係而家好多嘅所謂高大迷，其實佢哋係產品嘅。佢哋唔睇作品嘅，甚至唔係連新都唔睇喎，唔係就係話坐喺度睇喎。 係啊，佢就係買啲咩目標啊？ 佢淨 係 買模型冇錯，其實佢係 目標或者 迷，佢係模型 或者成品咯， 或者佢係一個跟爬迷。其實搞清楚先，咁樣唔係高達迷嚇。即係如果嗰啲咧，你好中意買 Spawn 嗰啲公仔嗰啲啊，其實你係麥花粉迷啊嘛。 嗯，嗰時係 係啊，你邊係 Spawn 迷？佢一本漫畫都唔睇嘅，你邊係 Spawn 迷啫？你搞清楚先。即如果你其實淨係鍾意入碧咸靚仔，其實你從來唔睇佢踢波嘅，咁你咪碧咸迷囉，冇問題㗎。你有權就係鍾意碧咸㗎，做咩啫？係咪先？ 而家啲話 Marvel 迷嗰啲就係除咗睇電影㗎嘛。 係囉，係囉。咁你就唔好話自己係球迷啫，你邊係球迷啫？如果你一場波都唔睇嘅，你點會球迷呀、啊？係咪呀？ 鍾意 Iron Man 嘛，佢就鍾意電影版 Iron Man 點解？你鍾意落去投注站賭馬啫。你邊係馬迷啊？係、 嗯、 嗎？你係賭徒，你搞清楚 ，OK？ 啊，你鍾意賭錢啫，嚇、啊，係咪？如果我出本書係講翻嗰隻馬嘅資料啊，嗰啲嘢你會唔會買啊？你係馬迷嘛？你話係 講翻血統 係咯，講唔係啊？我講真啊，日本真係好多呢啲書㗎，真係有啲專門嘅雜誌咧係講馬，但係人哋唔係講賠率嘅喎。人哋完全唔會講嗰啲嘢嘅，人哋嗰真係講嗰隻馬，只馬當然而家係跑緊，佢講緊佢嗰啲係啊，嗰啲家族血統啦，佢裏邊係嗰隻馬嘅英姿啊，就真係寫真集都係影馬嘅。 係。 喂，人哋大有市場喺日本， 唔係因為真係人哋有人真係中對對馬係有中，咁唔係話佢有錢養馬佢冇，不過佢係真係好中意。咁佢對即係呢啲馬嘅佢嘢，佢都好有研究。咁亦嗰啲馬都有出公仔喎，即係佢哋真係中意只馬。即係馬對嚟講，真係一隻明星嚟嘅。係啊，咁人哋入場睇佢比賽，係真係佢捧自己中意嗰隻馬，佢真係中意只馬。佢唔係賭錢啊，即係當然佢或者佢有賭，但係佢個成分上就同你香港人好唔同。 嗯、 即係有賭唔代表佢賭係行先啊嘛。 嗯。 咁日本人都賭錢嘅 ，OK， 首先嚇，係日本其實好多同賭有關嘅動畫嘅，我唔係話日本人唔中意賭，但其實佢唔會淨係賭咯，佢唔會淨係賭。嗱，人哋中意馬嘅人真係有，咁你有冇？ 嗯， 咁所以你搞清楚先。咁如果你淨係產品迷咧，就你係產品迷啫。你中意打高達 game， 咁你咪 game 迷咯。咁其實如果你都唔中意睇個動畫嘅，咁就算啦，係嘛？咁但係如果你 claim 你唔係我高達迷，咁你冇可能冇睇過呢個原祖高達嘅電視囉、啊、你唔可以話喂咁肉酸咁。咁你如果你都已經覺得嗰套嘢會肉酸咁，你咪唔係高達迷，咁咪講完囉。肉咩酸啫，係咪冇㗎，你唔可以話喂我鍾意拉打，我都可以淨係鍾意新嗰幾個㗎啫，我淨係鍾意 RX 嘅啫，唔係。咁你就唔係拉打迷啦，你搞清楚先。吓、啊，唔好偷换概念。咁你系 R H 迷啫， 嗯， 明唔明啊？ 吓、 嗯，咁、啊、你啲 V F 1买几多价都好，成屋都系，我仲唔系超时空迷，唔系你超时空玩具迷。 系， 你搞清楚先。吓、啊，咁但系你而家嗰啲公司就系要拍嘢俾呢班人睇，你先大镬啊嘛。 系、嗯、要整俾佢哋啊嘛。 咁你就不惜去摧毀，即係我哋心目中嘅呢啲嘅名作經典。咁咪要符合而家啲人嘅口味，係咪阿寶要變真詞。係咪 差唔多 了。喔、哦、係咪 嗯。 咪即係其實我呢就係、是、一個作品上嘅原教旨主義嘅 ,ok? 嘩好驚呀大家聽到係咪阿新爺解釋咩叫原教旨主義，係咪恐怖分子咁解？ 哦，咁正常嚟講就唔係嘅，咁只不過係嗰班恐怖分子係原教旨主義者。 咁正咁咩叫原教旨主義咧？其實、 啊、正式嚟講啊，即係咧，佢係嗰個原作嘅嗰樣嘢啦嚇，即係不論係任何嘢啦， 原本嘅嘢啦嚇，唔理你 係 咩嚟啦嚇，可以係宗教，可以咩都得嘅。係 啦，係啦，係啦。總之咧，佢啊淨係中意最原本嘅嗰樣嘢啫。之後咧 ，spin off 出嚟嘅任何嘢，都 改變啊，改版 啦嚇。總之係任何改咗嘅嘢都唔得嘅。即係正常嚟講就係呢。 我唔係唔得，係意思咧，你唔能夠去代替或者去改變你原本樣嘢嘅價值。 係。 即係你嗰個原作或者你嗰個原本嗰樣嘢咧，佢個價值係超然嘅。 嗯。 O、okay? K， 你唔係唔可以有 spin off， 當然可以有續集，有改轉，冇問題。但係呢啲嘢咧，就代替 個 原作嘅地位嘅，係亦都其實冇可能超越佢原作嘅。 嗯。 係，咁呢個就係原教旨主義啦。O K， 嚇就係咁啦。嚇，咁又係咪我從來未見過有續集超越過咧？咁又唔係喎。嚇，咪就係 T2。 嗯、 就是这个 Aliens、 嗯、 都是出自詹士金马伦手的。这条友呢竟然可以拍啲续集出来好看的到原本套戏的。咁这个例子呢我都好少见了 ,ok, 在其他的作品我都真的好少见了。 嗯、 亦少见到真的续集是好看过、原本那套的。咪有些人就说帝国反击战好看过真的 New Hope。 嗯， 咁我好难即系咁样嚟讲，因为咧《帝国反击战》系一套唔完整嘅戏嚟嘅， 系 佢未完嘅，即系佢个古仔系留咗条尾嘅。咁、 嗯、 其实佢系已经系当成系三部曲嘅其中中间嗰部啊嘛。咁但系你《星战》咧，即系第一集《雕曲》，佢拍嗰时系未知有冇续集，所以其实佢系好完整嘅。 嗯。 佢最尾係頒埋獎，跟住完場嘅，即係你其實你可以以後冇續集㗎，係啊，係啊。咁 同埋佢係完整咯，即係整佢星戰第一集或者《New Hope》其實係完整嘅，佢自己係完整嘅。但係其實《帝國反戰》係唔完整嘅，你唔能夠獨立睇嘅，即係你唔能夠唔睇一唔睇，你明白？唔睇前面，唔睇後面，其實佢冇意義嘅呢套嘢。咁你覺得拍得好係嘅，都係拍得好嘅，但係佢拍得好，但係佢唔完整啊！啊，佢唔能夠自己獨立作為一套電影嘅。咁、啊、我諗呢個係佢嘅缺點啦。咁同埋你以當時啊，即係兩年先一部噶嘛，你知嗰時星戰啦。其實呢套戲咁樣突然間咁樣完咗咧，其實嗰時我係好唔滿意嘅。即係佢點解自己都冇完到咁就要睇下一集嘅？ 嗯。 咪你戲嚟嘅喎，你咪電視劇嚟嘅喎。 嗯。 嚇、啊。咁其實我係覺得唔得嘅。OK。我唔係話佢自己唔好睇啊，當然就話自己非常精彩啊 ，OK， 但係意思就係佢都唔整嘅，咁你話咧？你話佢咪好過第一集咯？點好法啊？嗱，但係 T2 唔係喎 ，T2 係完整嘅，好完整嘅。嗱，咁 T2 係咪獨立於第一集？咁又唔係，咁但係其實你冇睇過第一集得唔得咧？我入場嗰陣，我有好多朋友冇睇過第一集嘅，不佢又冇影響喎，佢又冇影響，佢又照睇嘅，系咯，咁其实佢又冇话你要知好多嘢喎，咁你其实知唔知又唔好紧要， 都唔紧要嘅。 咁啊，始终佢喺度独立嚟噶嘛，咁佢唔会完全冇关系，咁但系佢又可以独立睇喎，呢个事实嚟嘅。咁、我啲朋友冇睇过第一集啊，竟然冇睇过第一集啊，系啊，因为我有啲 friend 系好少睇戏嘅 ，OK， 唔系中意睇戏嘅人嚟嘅，但系佢哋都觉得好睇嘅，哇，呢套我都出好睇喎，呢套戏又真系，佢哋唔睇开戏嘅人都觉得好睇，就系 T2 啊，咁。咁你變咗你有幾多套戲啊？係可以真係超越第一作啊！講真嗰句，嗱咁雖則咁講啊，雖則你第二 T2 係超越到第一集嘅，其實真係係啊。咁但係咁講，第一集係咪可以被代替咧？咁唔得，咁真係唔得嘅。你 T1 始終有佢嘅價值喺度嘅，就係咁。即係我唔能夠話有咗第二集可以冇咗第一集。嗱，而家啲人就係咁講噶，你代替咗佢啊嘛。咁如果遲啲真係整嗰套新嘅，即係高達啊，叫做整嗰套新嘅 Origin 繼續落，咁叫0079咁啊，繼續落嘅，啲人覺得係可以代替咗舊嗰套。我都冇啲咁嘅事咯。嗱，我唔知啊，大家再諗清楚係咪咁啊？如果你淨係為咗啲畫面靚啲，嗱，我唔介意你成條 soundtrack 用翻舊。你只是畫靚佢，即係好似當年啲劇場版啊，中間某啲畫面畫翻靚佢，冇問題，其實古仔冇變嘅 ，OK。但係而家啲人唔係啊，佢話要求就係唔得啊，唔可以淨係咁啊，佢一定要有即係唔同嘅，咁點解要唔同啫？如果你係為咗唔同而唔同，冇意思嘅喎。即係當時好睇就係因為嗰個古仔係咁喎，你改咗佢。同埋你覺得咁樣會切合啲而家啲人嗰個口味？我點解要切合而家啲人啲口味啫？ 係、 我真係想問下，點解要切合而家啲口味先？點解？咁你要切合，你咪而家整嗰套新嘢切合咯。我點解要將舊嗰套嘢去切合你而家人口味？我真係拗大頭。 咪一要借佢個朵，又要奉承佢嗰班友啊！ 咁呢個你純粹你需要考慮啫嘛。如果我從個作品出發嘅話，你咁樣係一個破壞緊個原作。 喂，咁冇辦法。而家都係，而家佢根本就係潮。 我唔同你講商業，如果你講商業就大曬揾食啫咁樣。咁你真係贊同拆曬所有嘅舊建築物起新樓啦？你贊唔贊成？係咪啱啊？唔係啊嘛，咁其實你平時就講保育，咁就點解呢啲又唔保育咧？ 係 嚇、啊、香港 咁你而家呢個講法，咪即係話個萬里長城咁鬼舊咁鬼肉酸，不如鏟咗揾紅毛泥嚇、啊、鋼筋起過啦，咁咪即係咁樣樣，咁嗰個仲係咪萬里長城啊？喂，扯嗰個乜鬼金字塔都散散地啦，而家係咪嗰啲外面都甩曬啦？其實本來好滑㗎，係好靚㗎金字塔，而家咪爛曬，側邊變咗爛磚咁㗎嘛。 嗯 其实点解唔拆咗起过啫？如果你根据佢哋去讲，点解唔拆咗起过？点解唔 reboot 个金字塔啊？咁 reboot 咁点啊点啊？即系点啊？搵啲新嘅砖再起过？唔系，你起得梗系改咗去啦，仲要改咗去。 嗯。 咁闷个根就净系咁倒砖。 啊，即系红馆啊？系啦，即系红馆。哦，红馆五鸠，仲要四个。哦，即系台长碧西。咁嗰个仲系咪金字塔嚟噶？嗰个嘥气。你其实嗰件嘢，其实就系同你阿北原照九啊。今个礼拜我咪贴翻一个玩具展嘅，即系早几个月一个香港嘅玩具展啦，系咪？佢哋储嘅玩具竟然系大家唔会睇得入眼嘅胶波， 嗯， 哇，胶波几钱啊？ 诶， 几多钱你都买唔翻， 系 西瓜波啊，几多钱你都买唔翻啊，系冇噶啦，因为， 嗯。 你揾得翻亦未必好貴，不過你揾得翻先講。其實係嗰個歷史個價值啊，唔係佢值幾錢啊。 嗯。 其實儲玩具都唔係為咗曬我，哇！我又買了一隻幾貴嘅嘢，幾貴嘅嘢。而家搞到變咗係咁嘅喎。 哦，係，因為話你冇用啊，啲人成日話，所以變咗咁。 唔係啲人話，其實而家好多所謂收藏玩具嘅人咧。都是以標榜自己買的東西是貴為出發的。 嗯。 啊、而你看看那些書啊，出的書啊，講自己的收藏那些，很多個都出過啦 ,OK? 其實都是收一些貴的東西，是不 是？ 是。是是啊。 你不會收埋啲咩孩之寶啊，即我講嗰啲 cheap 公仔啊。 我啲周街人買店就一定要即係點樣特別啊，跟住之後好難買到啊，值幾多錢啊，唔知道啊。 嗯。 其实有些东西是过了秒之后就是特别的咯。 嗯。 不是说它出厂的特别，出厂没有特别，通街都是。但可能那样东西就是因为太普通。即例如以前那些好像擦纸胶那些那些机械人公仔，那时高达都有出的。有红有黄有蓝这样的嘛。其实那时很多机械人都有出的。 嗯。 其实以前呢重大屋是有得卖的。那些就是擦膠來的，我說那些不是扭蛋來的， 是 他說明是擦膠來的，但我真的覺得怪不得那麼浪費，那擦膠是超力電磁盒，我真的不捨得用啊，你給我 那時候我看到那些有些明知不是扭蛋來的，一包包在張卡紙上一袋袋裝著的公仔，有些五顏六色那些可以買一拔來一包， 嗯，那我不知道那些是不是擦膠，但我那時候從來買都是擦膠來的，其實是擦膠來的，是啊，定我唔知有冇誤會啦，但總之佢好靚嘅，整得到，係啊，都幾靚嘅，唔係矮矮細細個超力電集，真係成個超力電集咁嘅樣，係啊，咁我冇買到啦，我都唔平嘅，唔係 Q 版，正比例㗎，不、 okay, 可能我 時未興 Q 版 嘅，即係嗰時嘅標準啦，你梗係唔好諗佢企喺一個縮咗水嘅合金雲咁靚啦，咁你梗係唔係，咁佢都係好似卡通畫嗰個咁樣嘅啫 ，OK。咁嗰時都冇可能一個合金雲咁嘅樣啊，大佬，你都嚇死你啦！ 嗰陣時唔拎 Q 版嘅， 即 係 佢做翻好似個卡通嗰個樣咁嘅，咁但係都係正比例嘅，手長腳長嘅，咁我就冇啦，我冇嗰只啊，我見雲有啊，哇！我幾想買翻嗰時啫，但係可能都唔知買唔買得起嘅，因為都唔係好平嘅講真嚇，因為佢真係喺文具部啊嗰啲買，咁梗係有買佢第二啲文具啦，即係佢印刷品嗰啲有買咯，係啦係啦，一隻隻嗰啲可能買唔到啊，唔好話有冇錢啊，因為冇，可能人哋買完一批冇再翻嘅啦嘛。可能你有幸見到咪買咯，咁其實嗰啲係，喂，你而家揾，你試下揾，日本都未必有啊。咦，咁你如果你而家有，你擺翻上網喎，都幾貴喎。 嗯， 即係嗱，其實好平嘅啫嘛，你諗下個咩膠嚟嘅，嗰時買其實好平嘅。 嗯， 咁你其實你同嗰個西瓜波一樣啫嘛，其實你就係因為啲人唔重視嗰樣嘢，當時都玩完咪掉咗咯，或者玩都玩爛咗咯。系咪？都冇貼，可能搬屋都掉咗。咁咪就係因為冇，所以佢變成咗一個好似一個文物一樣咧，就係、是、變咗你一仲有翻喺度咧。哇！嗰、那個收藏就好有收藏嘅價值啦，就有個價錢出嚟啦。咁你嗰件嘢越完整，哇！剩原封咁啊最值錢啦，係咪？你開過，但係都係冇嘅，冇爛冇剩嘅，直接哇原封有埋盒，有埋個袋，哇仲有一袋入面更加值錢啦。咁其實點解？因為佢有嗰個歷史嘅價值啊。 嗯， 首先係。咁所以人哋嗰啲北原照九唔係因為咩？佢唔係儲出入金啊，唔係佢做個大扭蛋機，佢大扭蛋機係大過個人嘅喎。 係， 唔係佢棟喺門口啊！嗰次喺太古城嗰門口就係嗰兩個，一個係蒙面超人，一個係銀面超人啊嘛。高過人嘅，其實個扭蛋機嚟嘅，唔係公仔嚟嘅。 即係佢一個公仔咁嘅樣，但其實係扭蛋，佢大髀扭蛋碌個蛋嘅。咁你呢啲當然呢兩嚿嘢就係貴㗎啦 ，OK 但又未必買唔起喎。如果你喺日本，你仲必到翻嚟嘅。咁但係咧，意思就係佢個價值喺佢個歷史嗰度啊，其實唔係喺佢嗰個本來佢貴嘅。咁所以你儲好多，可能佢都有好多話係一啲街邊玩具啊，街邊嘅一啲書啊，一啲舊嘅雜誌，其實好平嘅啫嘛。當時啊，我講當時喎、啊，日本嘅當時喎、啊，好平嘅。咁但係你而家擺到今日仲保存得咁好，就好值錢。其實係咁解啫嘛。邊係而家啲人咁一味買限量版啊，一味買啲大公仔啊咁，即係佢係以只嘢本身就貴嚟去，即係話俾你聽，哇！我幾有錢。其實 mini 係咁。而香港見到好多人咧，覺得好著弱咧，就係覺得呢一班人幫佢出咗啖氣，就係你睇呢啲成功人士啊、大明星啊，咪又係玩玩具，即係玩玩具嘅人唔一定係 loser 咁，即係佢好似覺得係咁。咁但係如果玩玩具係要同你成功嘅嘢一定要畫個等號嘅咧，咁即係話你唔成功你就唔好玩啦。咁你老婆可以同你講啫，咁你咪古天樂啊？你是古天樂，我不會阻你喎、啊。你有冇自己買多個倉嚟去擠啊？有，你咪高位 head 咯。你擺屋企係咪？ 嗯。 啱唔啱啊？咁如果呢一件事你係永遠係咁嚟去搭個等號嘅話，你邊度有打贏到呢場仗啊？其實你咪又認同緊街就係、是，哦，如果你係阿李嘉誠嘅話，你玩乜都冇人會異議係嘛？你係何鴻燊？你有一百個老婆都得，邊有犯法啫？咁你係咪？你唔係嘛？你唔係好身嘛？咁你咪得一個老婆咯？你多個你都犯法，啱唔啱啊？喂，好奇怪㗎喎！好多好多啲有錢佬咧，啲人直接叫嗰啲做幾姨太幾姨太。喂，咁你叫得哥做幾姨太，咁佢咪犯緊法咯？已經點解可以咁嘅？咁當然佢實質即係結婚正式註冊嘅得一個啊！我首先啊，咦咁但係點解冇人會告佢重婚嘅？點解嘅？ 冇咩話，冇簽字啊嘛，冇重婚。 唔係啊，咁但係佢嗰啲又姨太嚟噶嘛？ 嚇，個稱號嘅 個稱號 嚇，你如果有事 保 家 嗰啲人其實都有嘅，嗰啲叫小三，即係咁解啫，係嘛？ 嚇，類似啊，你又可以。拍到相有證據，捉得捉奸在床啊嘛，可以告佢重婚咯。 捉奸在床，仔都生埋喎。 嚇、啊，唔知啦咁樣。 咁如果佢冇點會可以生到個仔出嚟咧？ 嚇、 啊！哦，我知啦，即係佢試管培植嘅。 唔係，咁佢出世之後咪死呢個老豆？ 嚇、啊！咁係咯，咁唔係。 嗯， 咁唔都韩新嘅仔女全部游艇嚟噶？ 吓、啊，唔知 咁唔系啦，个个都系亲生噶啦。 嗯， 喂，呢啲全部社会贤达嚟噶嘛？全香港都识噶，全香港、澳门都识噶。你咪去查下咯。你我即系我原来唔系噶，原来唔系亲生噶。佢哋话 唔系，有冇写落去？ 我咁你问下佢咯， 系 咯，啊，应该系有咯， 系嘛？ 啊，应该系有吓， 嗯， 应该有噶，系啊。唔系生仔冇犯法噶嘛？你搞清楚先。 系系个老豆冇犯法。 你重婚有犯法啫，我同唔同人生仔冇犯法噶。 系啊， 系啊，我唔同嘅女人生嘅仔女，我系老豆，有咩问题啊？ 系咁，佢唔签字一日都唔会重婚嘅，正得。 唔系，即系你系重婚有罪啫，吓、 啊， 你周围搞嘢系冇罪嘅，搞清楚先。 系 即系，就算我从来冇同任何人结婚，但系我成街都系仔女，即系好似阿段誉个老豆咁啫嘛。 系。 系嘛？又或者好似呢个咩话？星矢入边系嘛？ 城户光正， 城户光司系嘛？嗰叫系嘛？ 城户光正 系嘛？光正系嘛？系咯， 系 冇犯法噶， 系成个姓域都系佢仔女嘅啫。 系啊，唔系，但系你唔好唔记得佢都好有钱噶， 系真系有钱。 你唔好唔记得段誉个老豆系皇帝嚟噶， 系啊， 系嘛？咁咪得咯，系咪？你系穷鬼嚟噶嘛？系咪？ 嗯， 系咪？穷鬼而家定义就系你有几百万身家都仲系叫做穷鬼啊 ？OK， 系而家有钱佬，我睇怕要有嗰啲亿嘅个身家要嗰啲叫有钱佬啊，搞清楚先。系唔好话吓，我都几百万身家叫你咪乞衣，几百万身家叫乞衣啊，大佬你搞清楚先。今时今日 即係今時今日，如果你經過改造成為左眼右手雙腳都與眾不同嘅超人，你價值$600,000嚟壓市啊！$600,000係 nothing 啊！如果而家佢哋話要再拍過呢個無敵金剛啊，套戲要改名啊，真㗎，唔可以叫繼續叫 Six 嗱，佢原本唔係無敵金剛嘅英文個名叫 Six Million Dollar Man 啊，即係$600,000嘅改造人啊，而家太 cheap 啊！佢而家再拍要叫做 Six Billion Dollar Man 啊，唔係講唔係講少，講真噶，係我如果要再拍佢，起碼要叫呢個名啊，如果唔係唔 make sense 成件事。 佢變咗周星馳嗰套啊， 即係$600,000就會改造咗變咗做啊咩啊個名，佢真係嗰時叫 乜牌？ 百變星君冇錯，變咗咁，或者加奇探長咁，嗰啲就係 Six Million Dollar Man 啦嚇。彈出嚟嗰啲係廁所泵啊、遮啊，嗰啲家具啊嘛，你又想有啲武器定定咩啊？你都係左眼右手仲不同咁殘廢啊嘛，都不同噶，佢冇話你勁咗，係不同係你啲攞你命3000裝曬喺你身上咯，已經係咯，咩啊？士巴拿啊？咩有咩話？ 單車鏈啊，強水啊， 單車鏈接凳啊，三角錯啊，係咯，裝曬你全身嗰度係。唔係，即係其實我哋想講就係話咧，其實你嗰個原作其實係有，其實所謂嘅，即係你係其他嘅時候佢哋 spin 出嘅話咧，你嗰個原裝嗰嚿嘢其實有特殊嘅地位嘅。 嗯。 喺作品上咧，一定係呢個唔同科學喎、哦，科學可以越日新月異去超越嘅，科學就係因為可被超越，佢先係可貴嘅。但係作品又唔同嘅，作品你係講緊，喂，佢係經典，佢之所以係經典就係因為佢係經典，大佬，因為經典係不可能被超越嘅，你搞清楚呢件事先。如果你覺得呢個經典可以俾你咁重拍，或者俾你重咁輕易就可以咁樣整，咁你係莎士比亞啦，你係金庸啦， 嗯， 係咪啊？點解你唔係啊？真係你唔係啊？你可以自己再作再創一個新嘅經典，但係你去改人嘅，你永遠冇可能超越嘅，係、 嗯、 啊，係。 咁樣 咁當然有天才嘅 ，OK， 你交俾詹士金馬倫咧，我覺得有可能有變數、 啊、 ，OK， 但你一般人你唔好搞啦，唔好玩啦，唔該。咁但係而家濫拍呢啲咁樣嘅改編啊、reboot 啊、真人版啊，好討厭。 嗯， 啊、即係如果 IQ 博士啊都話啦，有一日係拍真人版，你想唔想睇？ 有機會 跟住你可能就覺得，喂咁照拍啦。如果你照拍咁，可能我都覺得都仲 O K。你又覺得喂照拍好悶啫，你又要好有創意係嘛？創作力量和幻想真係會嚇你一跳啊！嚇，不如學頭先嗰個藍色嗰只剔咁啦。喂，原本哎我時係傻，因為我拍到正經嘅，我哋不如試下喂反轉啦，喂得唔得？好嘛？ 係。阿小維 哇，大波嘅， 國內 啊，長腿嘅， 係 嘛？系嘛？唔系搞笑嘅，好正经嘅，得唔得？系咯 ，IQ 博士佢只会维持3分钟傻佬，平时系俊华。 咁咧， 嗯， 啱啱调转嘛，你要反转啊嘛，系咪？ 系。 平时成个阿通啲沙咁嘅吓， 好英明，成个黑寡妇啊嘛。 啊，佢老婆直情阿丹苏老师直情黑寡妇，超好打，系嘛？咁跟住连身边啲咩小西啊咩嗰班全部揸晒机关枪，话劲好抽，系嘛？即係基本上講，我哋班友保護地球嘅戰鬥力不低於阿悟空班嗰啲，係嘛？你話咩啊嘛？阿宇宙大王其實係佢話邊個話？ 魔童啊！ 其實魔童啊嘛，一除咗嗰頂阿叉帽，原來個頭係屎忽咁嘅樣啫嘛。唯一分別係咯，原來同阿魔童係失散多年嘅表兄弟啊嘛，發覺係 啊。 咁啊，身邊帶住副超係個橙色嘅魔童嘅咁啊，係嘛？ 都係咁啊，都有啲南美 式嘅戰鬥力同魔童都差不幾啊，係咪咁啊？ 系，跟超人咧真系打得 嘅，超人直情嘅，超人都咪就 系，系啊，直情真 系Superman咯，嗰个就系Superman啊嘛，好靓仔喎，仲要系基斯杜纳里夫嗰个样喎， 系， 唔会食酸梅干个嘴变咗个 asshole 咁嘅，系嘛， 系， 好唔好睇啊？你觉得？ 嗯， 吓，即系算啦 ，IQ 博士之所以好睇，因为佢系一套动画咯，系咯，可唔可以留翻个美好回忆俾我咧？或者俾大家， 但而家佢成日話摧毀童年啊嘛， 唔係係摧毀童年，真係摧毀童年啦。其實 IQ 博士，你唔好以為冇 reboot 過，係有， 就動畫 reboot 咯。佢嗰時咪畫過一個 IQ 博士係小雲係啡色頭髮噶嘛， 新版啊佢個。 我都睇，我以為佢即係新古仔啦，咁有新嗰嘢都好嘅。點解又去做翻嗰個古仔，又係講翻嗰啲嘢？點解畫多次？ 做咪其實同其實叮當即係哆啦 A 夢都差唔多嘅，佢嗰啲入邊嗰啲短篇故仔，佢成日 reboot 都係再做噶嘛。其實佢入邊， 其實我真係唔係好知道個 point 係邊噶。 嗯， 係啊， 嗯， 係啊。咁好啦，咁而家新啲嗰啲啦，你講下啦嚇。呢個咩話？ 咕嚕 魔法陣啊？咩事啊？ 咁啊，喺呢個播出呢個第六集嗰陣時咧，咁佢有一段就。其實以前都有嘅呢一段，就係俾嗰隻惡魔啦，咁就催眠咗阿哥嚟啊，咁就去跳一啲色友嘅舞咁嚟引咁樣，即係佢就原本諗住俾自己睇嘅嚇，唔係佢諗住嗰惡魔諗住自己睇嘅，係啊， 唔 係 諗住 之後，但係 整咩人傑睇嘅， 但係人傑咧。哇！我都要睇啊，咁之後就破除咗佢本身施俾佢嗰個定身魔法咯。之後咁啊，變咗條佢睇咯，係咁嘅。 咦？但係我唔覺得佢有咩大反應嘅。 尤其是以前嗰部冇乜大反應嘅，但係呢套就流曬鼻血嘅。 哦，呢套反而有流曬鼻血啦。 係啊，係啊。 哦，咁樣。 咁啊，嗱，咁講下個改動方面有幾大啊？就即係以前嗰套咧，就佢都係 Q 版樣咁樣，咁係咁咦嚇拉拉起條裙咁樣，但冇見到任何嘢嘅，亦都唔覺得有咩特別嘅。咁同埋另外就又係拉低嗰個心嗰、那個衣領咁啊。咁但係以前嗰、那個即係你拉咗同冇拉，其實你唔覺得有分別嘅嚇。即係佢只係做咗動作， 身形係 Q 版噶嘛？ 係啦，同埋佢只係做咗動作咁嘅啫，好似 嘟嘟咗個細路仔、細路女咁嘅身形咯。 係啊， 咪 IQ 博士嗰啲咁咯，就係。 嚇！係啊，咁而呢個新版 你冇見過小雲光脱脱咩？你見過未啊？ 哦，係。 又成日走去， 成日都唔著噶啦，你覺得有咩問題？ 係。咁佢依家個新版嗰度咧，佢嗰個尺度又大咗好多啦。即係當然呢個係對比翻舊版啦嚇，咁同埋即係佢嗱你話有冇嘢睇咧？其實都冇嚇，都唔會露變咗露點咁嚇，冇嚇，唔好以為有咩睇啊。咁但係咧，佢嗰個尺度就真係相對係大好多啦。咁佢拉起條裙嗰個，佢直情係瞓咗喺度，好似 側瞓啊嘛， 貴 妃凳 啊 嘛， 即係呢個咩啊？鐵達尼號咁啊， 露出呢個42寸長腿嘛，突然間隔阿哥嚟可以， 係啊， 都唔知點解突然間隻腳咁長嘅， 係啊，拉高少少， 拉長咗個人， 嚇見到底褲啦，分分鐘嚇，咁啊， 冇，咁佢又冇見到， 冇見到， 觀眾冇見到啦。 可能冇著， 因為佢見唔到，因為佢冇著，我明白。 都有可能。 即係同阿莊子當年脱起條裙，點解冇露底？因為成唔止露底。 因為冇著，我係咪露唔到底？ 因為佢冇著，直情。跟住阿龜師人即刻同只龜嗰一齊碌大隻眼噴曬鼻血啦嘛。係。係咪嗰一幕《龍珠》最經典場面係嗰幕啊嘛？唔係任何戰鬥啊嘛。 係，仲要出翻飛架添。 呢個公仔添。係。冇錯。係。我唔知嗰個公仔嘅還原度去到邊度㗎啦，好多人都想知。 咁而另外佢拉，即係之前就係咁依拉嗰個衣領啦，而今次係差唔多係。 哦，佢而家唔止係咁依啦，拉到落嚟心口啊。 係啊，冇錯。 跟住佢啱啱兩個拳頭就遮住咗個點。 個點係啊。 即係其實應該真係露咗嘢㗎啦，已經。 係啊，照計係有嘢睇啊。 如果佢有嘅話，我講再加多句啊。 係。 咁我唔知佢做咩咯，呢啲啊。咁其實佢好似仲係咪有啲鹹濕啲嘅嘢襯嘅，有啲粉紅色咁樣啊，即係啲音樂啊，好似仲啊。 係啊係啊，佢會有啲嘢咁樣啊嘛，即係但係呢個以前都有個背景會轉咗咁嘅，咁但係你以前冇嘢睇咁，你咪覺得係搞笑啫咁樣咁。咁但係依家呢度就 其實你睇下莊子嗰啲嘢都覺得係搞笑嘅。 係。 唔嗱，以前嘅卡通，你唔好以為冇玩鹹嘢。經常正義沖涼都大家都知道是經常發生在叮噹的、 嗯、 但以前這些劇情呢你是覺得是搞笑或你當笑或者看看即是 jokes 來的就是 sex 是 sex jokes 來的、 嗯、 現在那些呢他好像不是想是 jokes 他是真的只是 H 的、 嗯、 他做的意境是意淫啊現在近時 是想搞笑地做一些鹹東西放下去我覺得 咪睇咯，啱啱調轉，以前用鹹嘢嚟搞笑。 嗯， 係咁你咁你咁你搞笑都不外乎屎尿屁啊、鹹濕啊嗰啲咁嗰啲啊，係咪？ 係。 係咯。咁你小雲有好多屎尿屁啦，係咪淨玩屎啫嘛？係嘛？係。咁唔係喎，而家調轉喎，佢係用搞笑嚟鹹濕喎，你分唔分到個分別先？係。嗯。係啊，佢其實鹹濕先係佢嗰個出發點啊，個真意啊。咁、 嗯、 有啲人就話啦，其實因為呢套嘢而家新呢套魔法陣Google 魔法陣咧，係喺深夜動畫時間播嘅，咁所以咧嗰、那個尺度可以即係寬鬆啲。咁死啊！咁我如果日叮當撥咗落去深夜時間播，咁使唔使我要跟住將佢嘅尺度提升咧？ 係。 咁我每晚都，等每集都其實係阿大雄子咯，但係叮當記安話成學校連埋阿 Sir， 晚晚就輪啊靜兒大埋，跟住朝頭早就揾個 MIB 嗰個洗腦嗰個嘢一閃，阿靜兒又唔約咗。不如每集做呢樣嘢啦，好唔好啊？因為深宵動畫啦，反正係咪？哇，大佬，我調個時段俾你，你就隨住個時段嚟增加你嗰個動畫嘅，即係嗰個級別嘅，原來會自動。是不是这样的呢？喂，不是喎，有时重播的动画都很轻心宵的，你搞清楚。 嗯， 是啊。有时都出去玩马拉松的嘛，马拉松其实一定是心宵的，不是几时？你本来不心宵，马下都变心宵，是不是？你是这样 loop 就是这样去的嘛。那我想不想加一点少少东西来呢，帮他。喂，那这个是一个时段呢，你不是随着时段要加下嘛，大佬。 咁而家 係我唔理你咩，我唔理你做。 而家佢 本來咕嚕咕嚕魔法 陣啲嗰啲嘅， 咕嚕咕嚕魔法陣本來俾細路仔睇嘅一套得意嘅嘢嚟。 嗯 即係如果你整到佢變咗咁咧，唔即係我唔係覺得鹹嘢有問題喎，你直情整到新嘢鹹嘢冇問題喎。你點解要 reboot 一套嘢搞到咁？係嘛？ 嗯 唔明喎。即係佢咪覺得當年睇《咕嚕咕嚕魔法陣》嘅，而家係大人嘅咩？ 我諗都有啲係咁啊。 咪咁係咁，你成整個 H 版啦、啊，成做咩又要將呢套嘢咁 reboot 咧？你係 reboot 就 H 魔法陣。 咁樣。 係啊，唔係咕嚕咕嚕噶啦，嗰、那個第二個字噶啦。係。嗱，咁我唔知搞乜噶啦嚇嚇，有好多嘢搞嘅嚇，嗰套嘢嚇好好睇嘅應該。咁你咪將嗰啲同人嗰啲畫成動畫化囉，我好期待㗎，係咪？啲人類保間計劃呀嗰啲點解唔做嗰啲啫？係咪？係咪？即係你 Eva 咁悶係咪？咪做鹹濕版囉，係咪？做咩 Eva 動兩動一 Eva 動兩動我冇興趣呀，係咪？係咪？雖然 Eva 都幾鹹㗎啦已經， 又 係啲劇場版呢其實都幾鹹，咁不如直情搞埋啦，冇咁隱晦做咩啫？咪成個基地搞埋一堆，其實成個基地搞埋一堆係佢個故事嘅事實嚟噶，佢冇畫俾你睇啫嘛， 就係得聲咯， 得聲啊！唔係咁啊，仲有好多劇情冇畫咧， 係 即係到底平時啊，定司令走咗落去同阿凌波嚟做乜嘅咧？ 嗯， 你估咧？ 成日單獨見佢喎，要 係 係啊！咁啊，成個水缸都係凌波嚟，你估又有咩用嘅咧？系啦，会唔会得闲开两个出嚟玩下嘅咧？ 唔知啊， 你自己谂咯，系嘛？即系其实呢啲系无限想象、无限空间噶，系嘛？吓，即系你要做，可以有啲创意喺呢啲度发挥嘅，系嘛？咪冇法噶，你咁样搞法，咪就系真系慢慢实现咗啊？系咯，马仔讲嗰度啊，嗰度搞笑戏啊， 咩蠢蛋進化論，我開始睇過嘅，其實開始。 蠢蛋進化論係咪叫做？ 係啊，中文譯咁樣係啊。 蠢蛋定蠢人定蠢咩咩進化論？ 蠢蛋啊，佢哋即係。 蠢蛋進化論啊嘛，大家未睇我一定要睇啊！呢套嘢唔好睇嘅 ，OK， 本身，但係咧佢竟然係預言到即係而家個世界嘅趨向啊！即係就係啲人咧越嚟越低啲啊！咁啊睇嘢咧就係中意睇啲戲咧就冇內容嘅，就係得粗口同埋鹹嘢。咦？哇！即係佢犀利喎！呢出係幾多年前㗎？ 2006年啊嘛，我睇翻啊。 哦，即係都唔係咁舊嘅。 唔係咁舊，係2006年咯。但係好似香港冇上過嘅，佢喺美國同埋好多地方都有限度上映同埋出碟嘅，就係、是。 係嘛？哦，我以為再舊啲啊！我咁2006年就唔係好舊啫，係咯。咁可能呢個都唔係預測啦，可能佢都見到有啲端倪先咁寫啊，如果係咁，係咯。 係，即係不過 可能 佢仲未 開始有啲咁嘅跡象啊，我懷疑咯。 不過佢冇手機啊，佢翻咗嚟屋企嘅，啲人睇電視一次就睇嗰個好多個熒幕啊，一次個 要。唔係㗎，佢嗰度仲預言咗好多嘢㗎，大家揾嚟睇啊，係咯，即係啲政治人物又躁狂啊，呢啲咧 exactly 啊係咁㗎，係。 嗯。 咁變咗其實你真係點搞啊？即係如果你話喂搵食啫，咁搵食啫，咁搵食唔係大曬嘅，係咯？即係你不斷去拆毀一啲舊嘅價值，不斷去摧毀呢啲經典，係咪？咁就冇㗎喇喎，你嗰樣嘢碌卡碌爆咗就爆咗㗎喎，你摧毀咗就摧毀咗㗎喇喎。係囉。咁仲話冇所謂喎，點解冇所謂？ 成日見都冇所謂嘅，感覺唔到。 咪當然啦，咁你新嗰啲朋友，你連睇都冇睇過嗰套作品喎，你梗係話冇所謂啦。係，或者甚至乎你點整都好，其實你都唔睇嘅，我都唔睇嘅，梗係冇所謂，都關我咩事？咁但係其實你摧毀咗一樣好重要嘅嘢咯。咁以後冇噶咯，你摧毀咗就冇噶咯。係啊。咁啊，我就係咁睇啦。OK， 即係其實我覺得唔係一定要 reboot 或者要拍真人版啊，呢啲嘢佢冇意義噶，我覺得係啊，係啊。咁而家好多人幫佢去 reboot 人啲嘢，佢亦都冇心去重現人哋嘅作品。係，佢係以破壞佢嘅作品嚟整衰佢嘅作品。佢根本就好憎你嗰出嘢，你知唔知好多人 ？Michael Bay 咪講到出口，佢好憎變形金剛啊！我哋講係啊。佢好憎變形金剛㗎，佢自己講㗎，即係佢係以整衰你套嘢啲嘢為出發點嘅，你知唔知？ 係咪成功啦？而家佢 係佢而家咪成功？咁你嘅成功，你係黐呢個 IP 賺到錢啫。咁但係你摧毀咗呢個作品，你都令到而家睇電影嘅人唔以為變形金剛係咁樣嘅。咁可能啲人心目中變形金剛就變咗咁㗎啦，因為佢冇睇過你原本嗰個㗎嘛。 嗯 佢就睇呢個啊嘛， 嗯， 係咪？好緊要啊呢樣嘢，係嘛？你唔好以為扯爭幾多啊，咁唔爭幾多，咁你咪去精靈寶可夢咯，爭幾多啊？係嘛？你咪而家嗰個咩話咩魔法小英啊？佢哋好似而家叫唔同咗嘅喎，而家叫咩？ 而家我唔記得咗叫咩喎，以前係叫卡卡卡英啊， 唔係佢而家。跟咗台灣啊嘛， 台灣嗰個咩哦，富樂魔法師啊， 之類啦，之類，我唔理佢啦，係，唔係咁呢個當然係因為懶啫，出咗原來，我唔理你咩原因，你懶好咩好，即係其實你慢慢，咁你再睇嘅人咪以後咪唔知道叫咩魔法小英啊，咁你咪冇咗嗰個所謂香港。 我見到佢哋其實係只要唔係跟大陸佢哋就得噶啦，好似啲人其實。 我咁唔係啊！呢單都有人鬧啊，雖然呢單係跟台灣，但係一樣有人鬧啊， 一樣 有 人 但係冇大反應喎、啊，啲人整下整下冇所謂喎。如果唔係點會？ 係 啲名成日好多跟咗台灣，有咩佢翻咗冇咁大反應喎、啊？咁我成 唔係喎，呢、這個真係嚇 好大反應啊！ 啲人 冇反應， 係啊，大反應、啊。 其實係睇下你嗰樣嘢，嗰班友仔即係有冇一班原底嘅香港嘅擁趸啫。你話嗰班係冇反應嗰班係因為佢低溫睇，已經係睇台灣版嘅，即係嗰啲字幕啊或者嗰啲嘢啊嘛。唔係，即係你好多新動畫嗰啲係㗎，因為佢根本最初第一次睇都係睇國語嘅字幕啊嘛。 係， 所以佢根本就唔會理你香港叫佢做乜㗎，因為佢係先有咗嗰個國語名先啊。其實反而係， 好簡單。 咁就我哋睇呢啲唔係啊嘛。 高達啊 ，Double O 啊。 佢哋都話點解香港要譯咗嗰啲咩能天使啊、得天使嗰啲噶嘛？佢係咪叫翻 X 啊嗰啲咁啊嘛？因為佢哋睇嗰陣時係咁叫呢啲名啊嘛，唔係香港嗰個啊嘛。 你講即係台灣或者字幕不嬲叫做 X 啊？ 唔係佢咁嘅日文原版都係咁叫嘅， 咪叫個英文啊嘛，直接係。啊！即系但系香港做嗰阵时候叫用咗佢哋睇啲名啊嘛，咩 ICR 啊点样，我唔记得咗。吓，即系佢哋本身唔跟嘅，但系啲人会吓，系啊，即系佢唔跟香港嗰个官方 出 咗个名。 你所谓香港咧，系睇下你所谓香港系你香港系三年后至有咁就梗系拜拜啦你。 嗯。 即系人哋三年前睇过噶嘛，你搞清楚先。 系。 嗯。 系嘛？你咪真係好似你蒙面超人咁，喂我哋叫嗰隻嘢做甲烏陀嘅，喂你三年後突然間同佢講個名叫做甲鬥王，你算罷啦，有冇人會理你咧？ 冇。 咁係因為你係落後咗啊嘛，咁但係我哋講緊嗰啲動畫係我哋接觸嗰陣係首先係睇咗香港個版本先噶嘛， 嗯， 係嘛？你高達係咪睇咗香港先啦？ 係， 嗯嗯。 咁你小英都睇法係啩？我諗好多人心目中即係百變小英係佢嘅心目中就百變小英咯，咩咩啫？咩話？咩牌話？你話咩？富樂牌啊？ 富樂魔法師。 你會唔會咁叫？ 唔會啊， 正常。 唔會啊嘛，咁做乜？即係咁，我哋心目中或者我哋接觸嗰時，我第一個接觸啊嘛，你第一次進入香港，佢係咁叫啊嘛。而家我講緊，我又唔係話一定係廣東話，一定唔係廣東話喎。如果你嗰樣嘢進入香港嗰陣，就唔係廣東話嘅，咁冇問題喎。反而我覺得， 嗯， 啊、即係我哋已經所有人都叫咗嗰樣嘢做嗰樣嘢嘅時候，你突然間又要我哋所謂正確，咁咩叫正確啫？咁我哋叫嗰隻嘢做叮當叫咗幾十年，我係唔會改口嘅，同你講。 嗯。 點啊？咁你咪嘗試去令啲後即而家嗰啲細路仔改口咯。系嘛？你而家嗰个比卡超唔系话咩？系咪比卡超系咩撮合嗰啲纸巾定乜鬼嘢啊？乜鬼嘢？ 佢喺个维达纸巾嗰度系送 个包装嘅比卡超啊！ 吓，佢搞咗个活动就系叫你答问题咁样，咁然之后就送啲公仔咁啦。咁佢就叫你，但系要答嗰个名咧，即系最中意边只咁啊，类似咁啊。咁就 其实佢个真正目的就想扭转你叫嗰只做。比卡丘啊嘛，即係如果你答比卡丘係錯啊嘛， 係啊， 啊你睇呢啲幾邪惡，你睇呢啲， 咁但係結果就基本上都冇乜人係真係答翻佢依家新嗰啲名嘅、啊，全部都答舊名咁滯嘅。 啊，咁你咪攞唔到獎咯，冇嘢㗎。 唔係喎，佢依家咪咩喎？佢依家又搞到 啊， 首先佢咧本身叫呢隻嘢咧就改咗做英文名，嚇、啊。咁然之後咧，佢亦都將啲獎品咧就你求其啦，你搭咩版本嘅都有咁樣咯。 即都當你中啊？ 係啊。 咁呢個咪唔係佢搞呢個活動嘅原意咯？ 係啊。 咁佢冇呢個原意嘅，其實係佢邊有啊？佢都諗住搞啊。 佢有嘅，佢有嘅，佢有。 唔係喎，我聽講嘅原意就係要洗你腦喎，我聽人講話。 唔關事，呢位。任天堂要用呢啲名喎， 吓系咯， 唔系咩？我听讲个原意系要就系、是、通过呢个比赛洗你脑啊， 吓咁冇啊，咁、啊、大台就嫌麻烦啦、啊，洗咩脑佢唔好做先啦、 啊。系啊，大台就系话以后唔做啊嘛，因为我费事啊，唉，即 系你又唔中意洗脑啊？直头连睇都冇睇，你自己中意拣佢咪算咯，横掂佢做唔做都冇影响 嘅就。嗱冇问题噶 ，OK， 你无线乜都唔好播，系啊，蒙面超人又唔做啦，系咩？嚟紧又话唔做。唔紧要噶，你唔做有人做噶啦。 系啊， 就算喺香港冇人播都，你冇人蒙面新人冇得睇啫。噶，我哋个礼拜都睇噶。 系 系啊。 喂，但系呢咩时代啊？系嘛？ 嗯。 冇嘢嘅，咁你向权力倾斜系嘛？呢啲都系权力嚟噶，权力唔系就系政府噶。 嗯。 喂，咁你个代理商啊，咁都唔系权力咩？咁你就志在嗰个广告费啊嘛。 系、 嗯，但我又觉得好出奇、哦。如果你连套嘢都唔播，又何来嗰间嘢会喺度你落广告咧？ 似佢， 咁你通常都系有嗰套嘢播先会有，即系嗰啲玩具嘅广告噶。 系啊，正常佢套嘢做嗰阵播嘅广告。 系啊， 咁如果你連套戲都唔做，咁其實一樣冇嗰啲廣告，咁其實你又驚得失佢啲乜嘢咧？我又覺得好出奇。係咪佢同一間嘢，除咗呢啲咁嘅玩具之外，仲有地產啊、超級市場呢啲廣告嘅咧？即其實畫鬼腳都係李嘉誠嘅嚇。 咁正常嘅？ 唔知啊。 正常畫出嚟都關李嘉 誠。我都唔係我即係佢驚得失啲乜嘢咧？我真係唔明。 唔係， 咪兩邊都唔得得咯。 我聽翻嚟個版本咧，就係話佢哋係因為 Pokemon 就即係配音組嗰邊咧就企硬就唔改名啦嚇。咁之後咁 咁樣添 嚇，老飲嗰邊就唔俾呢個 Pokemon 佢哋啦。咁、 哦、 然之後因為唔知係咪有咩關係嘅原因咧，咁連呢、這個蒙面超人都唔俾佢哋咁樣咁嘅。有咁嘅講法。 咁但係配音組嗰邊有咁嘅權咧？ 唔知嚇。咁、啊、但我聽翻嚟嘅版本係咁啦。 我都好出奇。 嗯。 咁我寫稿俾你叫乜就叫乜嘅啦。 唔知喎，可能佢成個組嗰、那個團隊喎，嗰條大隊嗰條友成個呵呵玩得咧。 乜幾時香港啲配音界咁熱愛漫動漫嘅？我曾經好驚愕，就原來香港嘅配音即係中意配音嘅人，原來對動漫冇乜認識嘅啫。原來即係我以為唔係啊！我以前就以為配音嘅人自己一定對動漫好認識，或者好喜愛動漫先配音。我又發覺又唔係嘅喎。 嗯， 係咯。咁其實佢哋會咁撐呢啲嘢嘅咩？我又唔知喎。 咁就而家後生啲嗰啲可能係咩話？ 我唔知啦，我唔敢講啊，我又唔係呢個界別。不過即係總之都係嗰句啦，即係其實你原即係咩叫做原本啊？咩叫做原來嘅嘢？其實唔係淨係話有個集體回憶定唔集體回憶咁簡單嘅。即係其實嗰樣嘢佢本身就有佢自己個價值，有佢歷史嘅價值。佢係七十年代嘅作品，就是、七十年代作品，六十年代就六十年代啊，甚至乎再舊，甚至乎世紀初嘅作品，咁你要尊重翻佢一個咁舊嘅作品，佢有佢嘅歷史背景喺度嘅，你唔可以話誒咁舊唔睇，咁老土唔睇，莎士比亞老土，咁但係你要讀嘅喎、哦， 嗯， 係咯，咁點解而家都仲要念嗰啲咁嘅嚇咁嘅唐詩啊？ 嗯，咁樣 咁歐係嘛？ 咁 佢唔會失咗佢嘅，因為時間嘅原因失咗佢個價值㗎嘛。咁、 嗯、 你玩三國志嘅遊戲，能唔能夠代替三國志嘅歷史？或者三國演義嘅呢一個名著，能唔能夠咧？咁你睇而家嗰啲咁嘅西遊或者龍珠，又能唔能夠取代西遊記本身嘅價值？係。咁我唔想俾答案啦，大家有腦自己諗下啦。如果你個答案係唔得咁樣。咁點解《機動戰士高達》嘅元素可以咧？ 嗯， 嚇、啊，咁大家自己諗下啦。你有邏輯嘅，你自己諗下啦。嚇、啊，唔係，我唔係話你唔可以有新版啊，但係你唔好諗新版去代替原本嗰套。我係講緊咁嘅。OK，、嗯、當然有現代嘅莎士比亞啦，係嘛？有啲後現代添，現代都唔夠，仲要後邊現代，後邊現咗個代，係嘛？仲要係呢個迪卡比奧做嘅，得得啦。唔係嗰套戲相當唔錯㗎，我都覺得作為一套改編，係咪代替咗原本嗰套咧？可以，梗係咁又唔得啦，梗係係嘛？路就係咁，係嘛？咁你《神雕俠侶》拍咗幾多次啊？咁唔好講話原作，其實佢係連劉德華嗰套都唔能夠代替。 嗯、 雖然嗰時無線拍得好原始、好 raw， 但係劉德華嗰套都有劉德華嗰套嘅價值，係嘛？你後面啲人點樣做呢個嘅楊過？都好，你都未超越到刘德华，系咪啊？ 嗯， 而刘德华做得几好都好，你未超越到个小说， 系， 咪就咁简单咯。咁你再拍新又点啫？你再拍新，其实嗰班以前有睇嗰班，而家系阿姐阿姑噶啦，佢哋都觉得都系刘德华好睇啲。 嗯。 诶、哎，老饼啫，咁你唔信你咪搵翻嚟睇咯， 系要好啲啊！啲咪话古天乐嗰个好睇啲咯。 边个话古天乐嗰个好睇啲啊？ 吓，唔知啊，我个时间咯，你睇下啲岁数系几多？ 唔 知喎、啊，你睇下。 我冇聽過喎、 啊，即 係 佢冇睇過劉德華版本嗰、那個嗰啲啊，即係啲後生。 係，我都冇聽過喎、啊。如果淨係以楊過單一呢個角色去講啊， 就都睇佢哋版本中意嗰條友嘅係個時間。 我真係冇聽過。 唔知啊。 O K。即係到而家嚟講咧，啲人都係覺得，即係如果唔計原著啊，原著係唔係演啊嘛，係小説咯。佢哋依然，佢哋都係覺得劉德華仲係 number one。 係， 唔係淨係要單阿顧雲 ，OK？ 而家佢哋拉翻雲嚟講咧，佢哋依然覺得劉德華做得最好嘅。 係， 唔係其實有啲唔係，其實你睇下嗰樣有冇成為經典？咁劉德華嘅楊過咧，的確係幾經典嘅。 嗯， 亦即係話咧，基斯道化李夫飾演嘅 Superman 係一個經典嚟嘅。咁佢呢個經典。是取代不到，即是你现在你就算不要说现在他们做得不好的，或者第时有个都挺好的，那超人会继续做的，我相信、以后都。那到底他可不可以代替，我说代替，我不是说新的不好啊，他可不可以代替基斯道法里夫这个超人呢这个地位， 我不得本身 有一个。不得啊，基斯道法里夫的超人是永远都是一个经典来的嘛。 嗯。 没错，因为他在那时那一刻在这个那一个年代去令到大家相信他们说人可以飞。他们这样来形容他们看那套戏令他们相信人可以飞。当然不是说现实上即那套戏里面令他们相信超人的存在。就是基斯道法里夫带给他们。喂，那你现在电脑特技啊，那些不是做得重真，是。但是你不能够在70年代做到的嘛。 嗯、 你现在做到是有什么难的，你明不明白那个分别啊，就係咁啦，咁大家去試下摸一下到底我哋今集講嗰啲乜嘢啦，係啊，嚇，咁呢個所謂經典，之所謂經典就係唔能夠代替嘅，能夠代替嘅嘢唔能夠叫做經典啦。 嗯， 咁所以好多嘅作品裏邊係有經典嘅作品啦，有經典嘅人物啦，亦都有經典嘅演出啦，係咯。咁同一個作品裏邊亦都可能係出現過有經典嘅改編，我哋都唔排除嘅，係啦，但係。是好的是少的 ,ok? 那我不是说不可以，也都不是说不可以 reboot,ok? 就是上次这个 The Thing 怪人的 reboot 我很赞赏的。那但是就是你有这样的质素的你就去 reboot, 就是说是这样的意思的。 Mm. 但是他没有尝试去取代原作啊，他反而是致敬啊，你搞清楚先啊。 Mm. 那他同时是前传，也同时是 reboot 啊，人家可以想到一条什么绝窍，你做不做到啊？你有冇用过心思啊？当你去重现一套经典嘅时候，冇啊！好多人都冇啊！佢以为喂咁正嘅 I P， 我碌一碌佢咧，碌嗰刻我就完全系不尊重嘅，吓我觉得你咩福井呢啲啊，完全冇尊重过原作嘅， 嗯， 系啊，你咪睇下佢啲嘢有冇尊重过原作咯，我就觉得冇啦，唔好意思啊，吓佢有冇了解过原作嗰个嘅其实嗰个深层嘅意义到底喺边度？你就攞啲元素喺度玩嘢啫嘛，同埋你係咁抄翻一啲即係之前發生過嘅嘢啫嘛，咁樣叫做，哦，咁樣，係啊，咁算啦，唔緊要啦，係咯，咁依然好多人好中意獨角獸嘅，而嚟緊獨角獸咧就係喜好啦，咁大家快都去朝下星，其實我就麻麻地，不過我都要唔能夠唔讚下嗰隻嘢整得幾靚嘅，即嗰隻而家嗰隻啊，係啊，我就唔中意獨角獸呢個設計嘅 ，OK， 但係。佢而家起出嚟一比一嗰隻嘢係整得幾靚嘅， 嗯 ，OK， 咁而佢作為一棵聖誕樹咧，我亦都覺得係適合嘅，係，嗯，係咪好適合啊？作為一棵聖誕樹咪好適合咯，係嘛？佢一個作品入邊咁樣著曬燈，係咪一件好適合嘅事咧？你自己諗咯，係，嗯，即係如果你作為一件兵器啊，你喺個戰場度發曬光，係咪一件好適合嘅事？咁當然以佢嘅力場係咪？你仲 睇佢嘅力場或者能力？ 系嘛？ 可以做成咁嘅冇所谓啦， 系嘛？ 系殖民性 冇所谓， 啲炮 咁样嘅，佢咁嘅力场、咁嘅能力唔应该存在喺高达嘅世界，你应该讲。系佢睇派应该系 Alpha 嗰个世界过嚟嘅睇派。 佢呢绝对领域连啲卫星佢应该雷射炮都挡住。 咪咯，系咯。咁呢度到底系咪跟谂咧？你再谂真啲，系啦。即是佢係咪摧毀緊高達世界嘅一啲世界觀？你再諗真啲，唔係話越勁越好㗎，即係你能夠 fit in 到原先個世界，而高達嘅世界係咪越勁越好呢？其實呢個係咪高達嘅世界觀？你又諗真啲， 咁你咪諗下囉。其實你認唔認識高達嘅世界觀呢？或者應該咁講。咁如果你係只係從遊戲、從玩具或者從一啲後面啲嘅作品開始認識，我會原諒你，你唔係好了解高達嘅世界觀囉。係呀、啊。甚至而家有啲人佢哋根本就唔鍾意 UC 嘅。 嗯。 其实你唔好以为我鍾意 UC 啊，我淨係鍾意初代高达就唔好意思，我连二世都觉得唔好嘅。 嗯。 其实二世都违反咗好多初代高达嘅嘢嘅，包括变形。 嗯。 其实极力攞走嘛，我曾经有提过啦，开始嗰阵。咁点解二世摆返落去呢？因为当时非常之流行啊。OK? 即係呢个永野户嘅啲嘅啲嘅设计啊咁。你為咗追潮流囉，只係係咪即係食個時代嘅一啲嗰時嘅嘢囉，即係好似而家興 Love Live 咁，你咪塞落啲超想要塞度囉。咁到底舊嘅超想要塞係咪咁嘅呢？你咪睇返舊嗰個電視版你咪知囉。其實超想要塞之所以好睇，佢係講緊一班人嘅命運同埋佢嘅人生嘅。你睇真啲。 嗯嗯。 唔係講三個人，就係成船人，即係好，即係佢揀咗好幾個角色，甚至乎敵軍嚇。到底呢一班人喺呢件事上面，佢個遭遇啊，其實點樣係嘛？唔係咁簡單嘅，你睇翻電視啊，複雜好多嚇。之所以當時好睇就係咁解。咁你睇咯，係咯，你睇咯，唔係一個啲人而家理解得咁簡單一樣嘢嚟嘅嚇。咁我相信呢樣嘢連而家核心政治都忘記咗嘅，係。系啦，咁大家其实呢啲作品系嘛，随时都仲揾到嚟睇噶。OK， 有啲好多有心人，仲甚至乎将当年嘅电视配音啊，即系意思香港嘅，即系 马 哥当然系亚视啦，系啦。咁高达当然系当年吓林保全吓配阿宝吓邓荣聪配马莎嘅嗰个版本，亦都摆翻上网，仲配上即系一啲 Blu-ray 嘅一啲高清嘅画面吓，要即系冚翻上去。咁大家揾翻嚟睇啊！YouTube 就有噶啦，吓、嗯，好唔好啊？吓、啊，即系唔好眯埋眼就话人哋嗰套嘢系画得咁渣。我唔知道你当年睇咗个咩版本咯。如果你个版本系 filifer 嚟，懵查查，系你饼带个距离差啫。咁你睇翻个靓版，会唔会其实你会唔系觉得咁差咧？吓、啊，咁我以前以为喂 T1 啊，点能够同 T2 比啊？即系我讲个画面，喂唔系喎，后屘佢出翻个remaster 版，唔系啊，点解套画面可以执翻同 T2 咁靓嘅？唔係喎，又幾好睇喎，睇翻你睇咗未啊？ 嗯， 你睇下先啦，係嘛？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啲舊嘅價值唔係你講到咁冇用嘅，如果係冇用就唔會三十幾年仲繼續有，係啊。咁大家睇啊，係咯，冇啦，係咯。咁啊，睇下兩位有冇補充咧，我都嚇，係、哎、語無倫次啊，講到係， 嗯，冇差唔多我就。 哦，咁咪呢個咩、啊、鐵甲萬能俠咪？再有呢個劇場版咯，有 哦，係啊，頭先講漏咗其中個例子啊，係啊，鐵甲萬能俠新版啦，咁啊啲哇好靚仔嘅喎，而家你見到咧嗰個唔係叫宮教授咯，而家改咗做佢好似做咗咪首相啊？ 嗯，咁我唔知啊，唔係喎，呢 種好似個名轉咗，我見到係啊， 係啊，唔係個名，佢個朵 係。即 係佢出咗個名嚟㗎嘛， 而 家佢優勢係首相咯，好似係咪？即係咪日本叫咩啊？總理啊，係咪？ 嗯， 即係佢仲做咗日本嘅，即係等於總統啊？ 唔知啊，咁就，但係我見到 佢唔係個研究所嘅咩嚟㗎？嘅所長嚟㗎，淨係總理啊。 另外有條後生仔嗰個唔係佢細佬嚟 嘅，佢細佬嚟嘅， 係 大咗咁多變咗， 小龍啊嘛，嗰時叫做 係啊。 是 teenager 嚟㗎，唔係小學雞嚟㗎。係 啊，即係同埋好似 好靚仔喎， 好似。唔知係咪。 我以前有個揸棒球嘅人㗎嘛。 我唔係，佢而家好似有機渣㗎，係咪應該變咗我感覺上。 喔、哦、咁佢依家都可能俾返個樣揸啦，佢咁大個係喎。 係 喎。唔知啊，冇啊，好似影響個頭咋嘛，我點知佢有冇機渣啫。 係啊，佢戴個頭盔寫個三字嘅，咁佢嗰部有部三號機。 唔知喎，佢個三字係寫咗個即係嗰啲 中文， 即係好複雜嗰、那個，唔係三百嗰個三字，係唔知佢係咩渣，係咯。咁但我就最弊又見唔到有呢、這個修羅男爵嘅，最奇怪就係， 係啊， 哦係， 即係對面就係得呢個海燕博士嘅，即係 Doctor Hell， 但都好靚仔嘅喎， 係， 嗯， 即係除咗塊面藍色咗之外，唔係以前咁一個樣衰咁嘅喎，都有型嘅喎，係咯。 同埋有多一條女。 總之全部人都美型曬㗎，係啊，即係有啲似嗰時係咪呢個飛鷹俠係嘛？連南部博士都變咗好 fashion 㗎。係， 係除咗波士嗰三個。 係嗰三個就冇乜點變，係仲係即係仲係好似啲即係下巴少少個樣係。咁你連阿高靖文都變咗唔同個樣，佢仲有個凌波麗咁嘅女，我都唔知個邊個嚟喎。 唔知喎。 係啊，無端仲要加多個凌波麗喎，係啊，即係竟然唔知個麻都要有凌波麗嘅，係。咁凌波麗係揸咩嘅咧？ 嚇，唔知啊。 定係又係嗰啲人造人咁走入嚟搞破壞嗰啲咧？即係其實係海燕博士派嚟嗰啲啊， 真係唔知搞咩啊！ 咪有啊，以前都有啲咁嘅角色噶， 有機械嚟啊嘛， 系咯、啊，機械咯，會唔會係嗰啲角色嚟嘅咧？但佢呢度個樣直情凌波嚟嘅，成個頭都係凌波嚟嘅。 嚇都似啊， 係咯，咁咪直情係凌波嚟啦，大家唔信咪自己睇下咯，係咯。咁啊，唔知做咩啦，係咯。咁到底鐵甲物能俠係咪大家咁痕又要睇到新版咧？咁樣咁隻物能俠又改到咁一忽忽咁。有系咪真系靓咧？咁系迟啲出只咩 metal 表系咯，万能盒咁 系 咁系 咯。冇咁都系啲人都系咁嘅， 系嘛？即系都为咗要出玩具整套嘢系嘛？ 啊， 系咯， 吓即系搵食啫，系嘛？吓 佢都而家都系食紧冇啊，已经大晒啦，去到个情况就 系系嘛？搵食啫，系嘛？咁你問我會唔會睇？咁你出得我有實體，咁即係我成日就係嗰句有冇需要咯？係咯，即係咁 reboot 又 reboot， 咁你 boot 咗好多鑊噶啦喎！你之前萬能俠唔係乜漫畫又 boot 咗幾次？喂，你 boot 到幾時啊？想 我冇啊，做到冇乜做嘅嘢，有咩角色都拿曬出嚟，係咁做啊？ 係嘛？咦，咁點解我唔鬧 Eva 嘅人問？咁 Alpha 唔係 reboot 咩？咁啊新劇場版唔係又已經 reboot 咗咩？ 但係你都話我唔好睇啊！ 唔係咁又咁講 ，Alpha 有個好奇怪嘅一個理論就話咧，你點知佢係 reboot 咧？其實佢就係話佢個世界係不斷重複噶嘛。 嗯 嗯， 即係佢衰曬，跟住又嚟過噶嘛。 係。嗯， 咁其實佢係咪其實係一個平衡嘅世界嚟嘅咧？ 之前鐵甲萬有睇到係咁啊。 喂，咁佢又話都有個古一成講到明係平行世界添，咁但係係囉，咁但係唔係但係如果你不斷咁樣 repeat 啊嘛，你知唔係 repeat 咗幾多次啊大佬。 係由帝王萬能俠一路係咁每幾年兩三年又一次新嘅。 係喎係 repeat 喎。係囉。咁你 repeat 得太多就真係唔知做乜㗎嘛，係咪先。係。咁你好亂啊，搞到成件事。 唔知啊，我講佢好密喎，仲要 boot 到。佢真係兩年 好 一次喎。 佢 又即係帝王，跟住又真魔神二 set 咁樣都係咁。 一睇大都唔緊要，都唔緊要。你有新嘢冇問題。但係而家啲人就似乎就係覺得，喂，你嗰隻出入金咪出翻嗰隻瘦猛猛啫，嗰時電視樣嘅。 嗯。 喂，啲人唔係好鍾意喎，最弊就係。 唔鍾意啦，佢而家。 即係日本我相信 OK 嘅，但係香港啲人唔鍾意。喂，嗰隻即係原本嘅。即系呢个动画入边样嘅铁甲万能侠喎， 就嗰只啊嘛，但系佢而家要霸气啊嘛，就要改到。 即系但系其实我真系好佩服佢一出入金竟然可以出到呢个身形，即系出到我已经觉得好犀利啊！系啊，因为真系唔易噶，老实讲，系因为嗰个身形嘅，其实好肉酸嘅，你出咗应该 系， 但系佢又唔系，我见嗰出又唔好肉酸喎 ，O K 嘅，你冇谂过整呢个出入金出嚟嗰个人用咗几多心思？ 即係點講？我冇話呢個舊版呢個鐵甲萬能俠啊，佢連新一隻帝王萬能俠嗰只超級金雲啲人都講唔中意啊，中意千隻鏈嗰只咁嘅款嘅要， 係嘛？ 係啊， 咁樣啊， 係連新呢只出佢唔得，佢要去到千隻鏈一隻改到變咗完全變咗第二個樣先 啦。即係唔好話呢個啊元祖嗰個啦嚇， 係啊， 係嘛？ 佢連嗰個係啊，佢嗰個合金雲嗰只帝王萬能俠其實跟翻之前即係嗰時套。动画个样嚟做噶嘛 ，band 带嗰只，啲人都话唔得啦，系啊，咪咁。 唔系，咁如果你纯粹从个玩具出发系嘅， 系啊，咁但系而家对，即系而家佢哋全部唔系为咗重现套嘢入边啦，佢哋为咗只嘢噶嘛，而家全部就 系 啲人。 咁但系你玩具有几个方向噶嘛？咁你好似你而家高达出嗰啲 robot 云，你唔系重现翻呢个动画咩？ 嗯 嗯嗯。 咁你重現動畫都係一個方向嚟噶嘛？咁如果你有時嗰啲動畫，你覺得喂有咩可能重現到啊？個樣咁肉酸，唔係喎，又佢又整到出嚟又唔肉酸喎，咁你咪呢樣嘢咪就係我覺得好嘢嘅地方咯。 嗯。 咁同埋我本來都覺得個動畫個樣真係比較瘦削得嚟，即係瘦一啲。即系万能盒嚟噶嘛，大佬咁瘦嘅咁样，佢真系唔好似唔系几好睇啊！唔系喎，佢出咗个合金，我又唔系喎，又 OK 喎、啊。 嗯。 乜好肉酸咩？我又唔觉喎、啊。又原来都得噶喎，咁你睇下你点表现喎、啊？咁佢又表现到 OK 喎、啊，我觉得 OK 啦、啊，最少系啊。咁、 嗯、 我唔知而家啲人谂咩啦，系咯、啊。咁你当年系咁嘅样嘛？我又讲多次啦，佢都系咁嘅样，咪咁嘅样咯、啊。咁你唔能够话喂下下就唔接受。咁你呢啲咁你同你铲走晒啲殖民地时期嗰啲建筑物啊，咁有咩分别啫？ 系， 因为香港历史上就系曾经就系英国殖民地呢个事实，冇得铲走嘅。吓、啊，做咩啫？乜你铲得走咩？你可唔可以铲走啊？呢套铁甲男嘅原作啊？呢、這个永远都系事实，做咩啫？咪有得你唔中，其实唔系你中唔中意噶，你中唔中意呢旧嘢都仲喺度嘅。 系。 是啊是啊，咁点解唔尝试去接受啫？咪即系其实你唔可以唔接受嘅，大佬，因为呢个系一个事实嚟嘛，大佬啊，吓点解你唔问啊？喂，点解我唔系鬼仔，我唔系鬼妹啫？吓、啊、吓、啊，喂，鬼仔鬼妹，我咪靓仔好多啦，系咪啊？咁其实鬼佬都唔一定靓仔嘅 ，OK？ 咁你觉得喂，做咩我咁肉酸？我系中国人嚟嘅吓。啊又唔大隻，又唔高大，系嘛？点解我唔系鬼仔咧？系嘛？系咯，系咯。点解唔系几尺长咧？我吓 咁样， 嗯，系咯。点解唔系黑鬼咧？点解唔系马咧？咁因为你个 DNA 系一个中国人，因为你老豆老母系中国人。OK， 即系如果你嗰个 DNA 系唔同，唔系你嚟噶啦，嗰、那个， 嗯， 做咩事啫？咪算啦，即系呢啲根本即系。我唔知啲人諗乜嘢，即係你係都想改變嗰啲嘢呀，咁係唔係好啲啫？算數啦，即係唔係你唔認同呢，再講多、啊、即係一百年都冇用嘅，係囉。咁你如果你想改曬啲嘢呀，你覺得嗰啲舊作都眼篤鼻，咁你繼續啦，係囉。咁當呢啲嘢以後都唔再存在嗰陣，咁咪唔 OK 囉，係咪？咁你睇下你仲有咩碌呀，到時。 嗯， 严， 即系到时你想揾都揾唔翻嘅啦，呢啲 ，OK， 咁你继续啦，系咯， 系必杀爆大钟啊，咁 OK， 仲有冇其他补充？ 好啦，咁仲有冇其他嘢？冇啊，系咯，嗰啲咩钉十字架啊，嗰啲唔讲啦，系嘛？ 吓、 啊，你唔系话头先唔系有讲起过话啲咩话咩啲美国啲咩杂志话？啊， 唔知好似话系咪都系讲话？ 边个一成啦、啊？话想。 我唔係話咩俾諾貝爾提倡話俾諾貝爾和平獎啊，黃之峰佢哋三個啊。 哦，即係又想去變呢個劉曉波啊？ 嚇、啊、烈士啊！ 好黑心喎、啊，我覺得呢個鬼佬係咯。 啊，唔知啊，送佢一程嘅話都係。 你明知係嘛？啱唔啱啊？你明知咁樣係會整死佢喎、啊，你啊幾抵死啊？呢鬼佬嚇 嚇，唔知送佢喎，送俾你啊， 係嘛？想邊個死就送個諾貝爾和平獎俾邊個係嘛？ 嚇、啊、差唔多啊， 即係佢成死亡咩啊？ 死亡預告。 以前咪有啲咩送個嘢俾你，即係你要死嘅嗰啲乜鬼嘢？啲江湖嗰啲咧咩？ 江湖追殺定係嗰啲咩？ 係即係佢咪你以前咧，就算你邊度有啦，金銀島都有啦。佢話唔知一個叫 Black Spot 咁嘅嘢噶嘛？即係其實 Black Spot。是一個傳說嚟嘅，即係海盜之間，即係佢哋話其實實質係一隻梅花，即係葵扇煙嚟嘅，其實係， 嗯， 啊，咁只要你將呢張牌或者呢樣象徵嘅嘢送俾個人，其實即係話佢即係我哋會嚟殺你咁解啊，即係當然佢唔係咩詛咒嚟嘅，即係話咧我哋會嚟殺死你嘅，即係咁咯，都恐嚇嚟嘅，係嘛？即係其實諾貝爾和平獎而家變嚇， 即係恐嚇信啦。 唔指控啊，即係佢會死嘅，即係意思你會死嘅， 嗯， 即係我哋會殺死你為止嘅， 唔係即係個死亡預告，係 講嘅，都係做嘅，係 死亡 預告嚟嘅，係 啊， 係啦，唔係恐嚇，恐嚇我可以唔做噶嘛， 即係好似 Cast Eye 嗰啲整嗰張嘢咁樣，跟住話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不過佢又偷嘢，佢又偷嘢，呢個就唔係偷嘢，呢個係殺人，佢殺你，咁你收到即係話你都命不久矣啦，咁意思啦。 是啊、 即係我哋一定會嚟攞你命，咁你當咁啦嚇。 即係近時有啲咩 神化通信俾你啊？你明唔明？ 係、啊、即係嗰陣時有啲咩托叫啲人托啲棺材上山啊嘛，去嗰度嘅擺低住話俾嗰條友。 哦，係啊係啊，有啲武俠片嚟咁啊，係啊係啊，即係其實係擺你落去啊嘛。 係啊，即係我嚟啊， 即係一樣啦，一樣意思啦，係啦、啊。咁當然呢、這個喺、現實上都有人重現嗰個長毛啦，叫做係啦。 係、 啊。唔係、啊、即係托棺材係咁樣嚟噶嘛？係真嘅。 係啊 係啊，係武俠片嘅橋段嚟嘅，係。 系啊， 非常有文化嘅背景嘅呢、這个系，系咁、其实即系有啲似系嘛，一单呢个诺贝尔和平奖俾你就即、是、系等于收到呢个死神嘅呢、這个嘅之吻一样， 系，即系做你啊， 唔系佢做你，佢颁个奖俾你啫， 佢颁个奖嗰个其实即系做你，唔系佢受咗啊，单在 佢伸喐手啊嘛，系咯， 唔系 呢个好大分别喎、啊，而家唔系发信嗰个人做你啊嘛。原来佢发咗呢个信俾你，你屋企会做你啊嘛？ 系 嘛？你啲家人做你啊嘛？而家系咁先至犀利啊嘛？因为真系史无前例，有啲咁神奇嘅呢啲咁嘅嘢，系咯？即系通常都系发嗰个人做嘢噶嘛？唔系，发嗰个人唔使做嘢，我就颁个奖俾你，咁你就死得噶咯，系嘛？系啊， 即系类似 你话边个咁讲啊？你啲嗰啲咩 Time Magazine 啊？边度啊？ 唔系《纽约时报》好似啊。 啊，《紐約時報》嚇咁樣講 ，OK， 係 啊， 真係黑心啊！呢、這個《紐約時報》啊，係咯， 係 啊，喂，咁佢應該發多啲俾啲佢憎嗰啲人啦、啊，如果係咁係咯， 係唔知啊， 應該 先發過俾阿金正恩先，係嘛，係咯， 冇啊，唔知佢點解咁啊， 係咯，唔知佢點解發過俾阿普京啊， 咁樣， 即係原來會死啊，攞親諾貝爾和平獎，哎呀，好驚好驚，係。好，咁仲有呢啊，钉十字架嗰单啊，神奇案件冇嘢讲 啊，冇 嗰单有排讲要讲埋。 咪嗰单我唯一想讲就系咧，点解报差馆啫？应该打电话上去潘兆聪度啊嘛。哎呀，我唔知点解咧，瞓醒觉咧，哇，只脚好痛，哇一睇，哇嗰钉十字架啊，俾人。我懷疑咧，琴晚即係我諗翻咧，琴晚喂好似係有啲即係 MIB 嗰啲咁上下咧，就捉鬼咗我嘅。我記得啊，記得。即係我想問會唔會其實係外星人啊？即係你問潘朝鬆啊，應該打去問。啊！但係奇怪啊，外星人講國語喎，點就冇理由啊？咪唔都係搞錯咗？外星人即係學地球話，學得唔係好搞得好清楚啊！啲咁煩嘅地球人又英文又剩。乜中文都幾百種啊！可能佢揀選項揀錯咗國語個翻譯嚇，同我講國語叫我愛國。哎呀，即係唔知阿潘生你有咩意見咧？係咪應該咁啊？咁你已經全香港講啦，喂唔係喎，你有 physical evidence 嘅喎，你唔係就咁發咗場夢，我成腳飆緊血喎而家。咁應該第二日就好多好多雲海啊，好多嗰啲係嘛，就走去探佢啦，係咪先？啱唔啱啊？又上曬電視啊！又話咩香港 UFO 老劫案咁你仲你 上曬？ 係啊係啊係啊！即刻 Big Boy 大冒險終於可以開翻係嘛？係嘛？係咯， 就揾翻杜慶龍師傅。 即刻加翻一集，最緊要唔好揾阿龍師傅再嚟就得啦。係啊，嗰個重點啫，係咪先？即係講下 UFO 又冇乜所謂嘅，係咯。咁呢單唔係道人迷信喎，真人真事真係發生啊嘛。咁咪應該全香港追擊呢件事。咁你等有口痕有講下講下就會話講國語又叫愛國。喂，其實會唔會係唔係外星人？會唔會係強力部門啊？我冇講啊，我話外星人咋，你話強力部門咋，拉我咩啊？ 係 唔係你想？如果佢真係目的都只不過想引起啲恐慌係嘛？佢外星人老劫恐慌啲，係嘛？自不然有人慢慢啲啊，啲陰謀論嗰啲就會話係強力部門㗎啦，即係幫你改啲唔同 version 嘅，使乜你自己講啫？係嘛？咁啊好過而家搞到要嚇、報假案咁好大鑊㗎喎， 係仲要周圍遊嘅，睇佢 嚇 周圍遊啊喺度。 周围游啊嘛，仲俾人跟咗去边度边鬼度沙滩，又执到张厕纸先犀利喎。 系啊， 咁樣。 呢樣嘢似科幻喎、啊，大佬，成件案真係金田一都真係解唔到喎，大佬，神探伽利略我要揾。咁啊，真係唔知啦，到底定係其實係俾人細生豬肉咧？真係啊，我唔敢講啊，係咯。不過就係奇怪就係點解唔低温就自稱係被外星人老嘅佢啫嚇？咁呢樣嘢你點都冇罪啫，你仲都話我傻嘅係嘛？係嘛？係咯，係咯，我梗係奇怪呢樣嘢啫。即係如果你只不過想公眾知道有件咩事，唔使去報警噶嘛，係嘛？你知唔知打電話上去潘朝聰度，第日全部人都知㗎？係，係咪啊？好多人聽㗎，大佬呢啲節目，你估我哋個節目啊？係嘛？所以咧，唔下次唔使報警啊，醒啲嚇、啊。你記得上次咩陶謹申都係話咩喺邊度啊？嗰、那個咩公路啊？即係香港嗰條叫咩？哦 套路港啊， 唔系啊，香港岛嗰度嗰个啊，香港岛嗰条叫咩？嗰条公路叫咩？即、海边嗰条啦，总之系话嗰度见到个不明物体啊嘛，咁啊又上晒电视啊，吓、啊、 有嚿黑色嘢啊嘛， 点会系一嚿黑色嘢？系，跟住报警嘅话，喂，即系佢初以为有人跌咗嚿唔知咩，总之有啲障碍嘛。咁但系警方去到查咧，就见咗，咁冇发现。咁但系佢话其实即系大概一个同一个时间咧，有另一架车咧都有打个电话去报过嘅，所以就唔系得佢一个人见过嘅，即系唔系话乱噏嘅，即系证明到咁但系的确到时去到系冇啊嘛。咁佢话奇怪，一嚿咁大嚿嘅嘢，点会一时间又唔见咗？咁啊讲到变咗话。好似不明物體咁講到咁，唔冇話 UFO 嘅就話不明物體啫 ，UFO 可能係阿雲海講嘅啫嚇。咁 anyway， 即係話咧咁都上電視嘅，你諗下，咁你俾人釘十字架喎，釘到成大髀係點會唔上電視啊？係嘛？咁但係你唔好話係咩強力部門啊嘛，你死話外星人咁點啊？咪唔得啊？係嘛？我話嗰啲人咧，你話佢哋部門，因為唔係我話佢哋部門啊嘛。咁，但係我係啊，嗰啲外星人係同我講國語，我點知點解啫？我如實講係嘛？佢係同我講國語，叫我講外國喎。咁我都唔明點解外星人同我講啲咁嘅嘢嘅。咁你咪大家自己揣測咯，係嘛？你話我其實發夢都得㗎，係點知啫？咁我打電話上去潘朝聰度啫，你最多話我傻啫，我冇犯法㗎，嚇得唔得？咁你一樣引起好大恐慌嘅會係嘛？咁算啦，我呢啲係嘛？即係大家都追咗好多日㗎啦，呢啲新聞。咁但係其實有冇即係做乜嘅咧都好科幻嘅，我都覺得係嘛？呢單嘢都就咁啦。係啊，今個禮拜好多嘢發生啦，係咯，好多嘢發生啦，係咯，坐坐下又俾人逼翻出嚟，有加監都有啦，係咪？有咩出奇啫？呢、這個世界係咯。 仲有啲比較多 控制嘅，無奇不有啊！真係，咩都有可能發生啊！係咪？好，好，好冇， 冇啊， 好，喂，咁下星期有咩好嘢？ 下星期，睇下先啊！啊，呢、這個打死不離三婦女啊，係應該係正常啦，係啦，24號， 係。 咁啊，呢个仲有咩？有冇啲科幻嘢咧？ 有个咩生化药师咯？到而家我都唔知出咩嚟。 生化药师，我呢度好似见唔到喎。 哦。 咁啊，合到。 原本应该个礼拜都有优先场嘅一套《再千逆师狗朋友》。 哦，狗朋友系嘛？ 系啊。 Okay. 科唔科幻啊？只狗识转世 吓， 系啊，只狗系咁不断转世，谂住搵翻自己嘅主人啊嘛。 但系转极都系狗嚟， 系、啊、转极都系狗嚟啊。 哎呀，咁佢前世真系做咗好多阴德嘢啦。 唔知佢中间又做警犬又咩 啊？ 咁但系个主人有冇转世噶？ 个主人冇啊，咪可能系僆仔嚟咯，咪变咗阿叔咯。 哦，即系个主人就冇死嘅， 系 未死嘅。 未死，即係越嚟越老啫。 係啊， 冇狗 一 變 一路死，一路轉世。 係啊，轉 轉極都 係 做狗啊。 係啊，轉極做狗，但係佢有上一世記憶嘅喎。 係。 嚇？ 係啊。咦？騎士魔飯？ 嚇！冇飲孟婆湯。 系咯， 奇异魔法嘅狗版喎， 系咁转晒噶嘛？佢最尾咪转到最尾嗰度，佢后尾系见翻个主人噶，系啊， 啊，哦，其实系条女嚟噶嘛？系佢好多世之前个老婆嚟噶嘛？ 咁咧， 咁唔知啊，唔系佢都唔系佢帮佢追女嘅，开头第一世嗰阵时 候。呢套我记得好似好耐之前睇过 trailer 噶咯。 嗯，系啊。 OK。 我冇睇過啊，好科幻咁，好科幻，好靈異添啊， 係 要睇啊呢度， 多啲 係咯。喂，但呢出係西片嚟？ 西片， 西片，西片，係今個禮拜有劇有先場做咗嘅。 哦，咁樣，哦，咁呢個真係下個禮拜不打翻嚟睇唔睇一次啦。 咁同埋仲有呢個《俠盜聯盟》啊，阿劉德華嗰套啊，同埋上年。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但我睇翻原來 有啊，上年老啊，主要仲係舒淇啊。 個導演係馮德倫喎，驚驚地。 呢個先恐怖啊嘛！ 哦，原來恐怖片嚟嘅，明白明白。 見到馮德倫個名會恐怖啲，我覺得。 係。咦？咁但有馮德倫做導演，反而冇啊邊個嘅咩？就佢個好拍檔啊。 邊個咧？ 啊，邊個嗰個叫咩話？即係配阿《War of the World》嗰個咧。唔係 Warcraft 咩？ 哦，阿 Daniel， 阿吳彥祖， 係啦，叫咩啊？吳彥祖，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冇喎，好似係 咯，冇佢嘅， 冇啊， 通常都有啊，拍檔噶嘛，而家係合作噶嘛，通常 呢個拍咗。 嗱，首先講翻《生化藥師》係咩嚟嘅咧？即係真係藥師係一劑藥嘅藥啊， 係 長生藥啊，原來佢講呢個係啊。 哦。 咁佢就話阿吳耀漢就係一個藥王嚟嘅，咩因為個女有啲唔知咩絕症，所以就要。即係研製出呢個生，即係長生藥啊！ 係， 嗯，係。咁但係原來會令到佢變咗殭屍咯，其實都係殭屍片。咁啊，做啊錢小豪啦、吳耀漢啦、劉南光嘅。你睇個配搭，以為會唔會係啲八九十年代嘅戲啊？咁樣 爭下林正英嗰啲啊！ 我哋哇，有埋林正英真係鬼戲啦！ 係， 如果今時今日仲可以有嘅話，係啦。一定是鬼，不過林正英是隻鬼。咁啊，咁唔知，咁佢可能都唔係現代嘅，我懷疑會唔會可能都係少少係啲文初啊？會唔會啊？即係佢又唔係古裝嘅，即係未至於係嗰啲好古裝嘅古裝嚟嘅。 哦，咪又係好似近時殭屍先生嗰啲咁嘅啫。 係啦係啦，可能係咯，會唔會啊？即係你都仲會講啲藥師啊，有弟子有鎮啊嗰啲，咁唔係現代啦，係咪應該？我叫文字咁講咋，同埋我見阿錢叔豪個碌咁，佢都即都係時裝啲個頭，咁最少唔係古裝嘅，係咯， 嗯， 即唔係嗰啲好古裝古裝嚟嘅，係咯。我諗文初掛或者唔清楚啊，佢冇寫時間係，咁都係殭屍片啦。如果咁講啫，係咪？算係，係啦。咁啊，九月七號咧就有呢套啊，就係、是、之前我哋話 IT 啊，就係 It 啦嚇，嗰度終於有呢個中文名啦，就叫做。小丑回魂喎、哦，咦？點解回魂呢？佢又唔係死咗嘅，即係嗰隻嘢其實唔係鬼嚟嘅喎，嗰隻怪物嚟嘅喎，點回魂？咁可能佢意思係咪真係翻嚟㗎啦？可能小丑嚇，唔知啊，係咯。你問嗰啲改名嘅人，好奇怪呢個名，係咯。咁同埋我諗一般人都唔係咁記得，或者識得有出咁嘅戲嘅喎，係咯， 係冇， 即係唔使特別強調佢翻嚟嘅喎，係咪咧？ 嗯。 我唔好明，系唔好明个中文名，系咯，反而唔好吸引啊，因为中文名反而 系 佢代撞鬼啊， 吓 佢代撞鬼，佢冇睇嗰套戏，佢咪代撞鬼， 嗯，系 ，OK， 唔系小丑强战回归，呃到人啲入场，我以为睇足卡啊，大佬，系啦，好，咁啊之前啦，另外啦，有介绍过一套叫做 Baby Driver， 咁其实我睇过啊，呢套马仔睇过未嘅， 我未睇啊，但系睇过 介绍，未睇。是咁幾得意嘅，最嘢都咁將音樂同埋碾車呢又即係變咗咁嚟做一組合，咁一個幾新嘅一個做法，但係咪真係好好睇呢？咁其實冇個話頭冇睇，咁終於改咗中文名啦，叫寶貝神車手啊，9月14號上映咁樣。咁點解寶中文名咁搞笑嘅寶貝神車手，當然佢係直譯嘅 Baby Driver， 咁但係好易令人以為係啲咩寶貝小豬乜啊？你之類嗰啲真係得意嗰啲啊！ 係、 啊，你聽落都覺得幾得意喎個名。咦？但唔係喎，殺人喎套戲，係會唔會驚入錯場啊？帶咗細路仔驚大家係啊！ 诶，带小朋友睇《宝贝神车手》先，咁啊以为系嗰啲特异卡通啊，点知哇系咁杀人嘅都系 ，OK， 系啊，都几乎死晒嘅啲人最尾。 咁样 啊，穿咗桥啫，系，不过都你都预咗啦，系咪应该咧？喺呢啲 要洗 pat pat 添，仲要 吓， 临尾洗个主角要洗 pat pat 噶嘛，准备坐 要洗 pat pat， 我冇买坐买啊， 系咪洗 pat pat 啦都要？ 啊，坐买啊，定要坐买啊，讲埋放埋监嘅 系。 系啦，咁咁啊，做好多人做嘅，系好多靓仔靓女咁啊，不过有下电人嘅，系、 嗯、 有电人。好，咁另外啊，同佢对打有一套，其实唔系同一日嘅，就九月七，有一套叫《非常速度》啊。 系。 啊，呢套啊真系我真系唔识啊咩西片嚟嘅，即系都系碾车嘅。 系系。 系啊，咁佢速度都系佢直指啦，度系又系即系合度嗰啲度啊，即系咁可能又系偷嘢嘅，我怀疑系咪咧？ 我见到 咁你见 到个样咁熟口面。原来就是呢、這个《Fast and Furious 八》啊，即系 系 佢嗰个有个差佬新嘢咧加入佢哋咁样嗰、那个啊，系嗰个嚟。 哦，你讲即系最新嗰集嗰集 狂 野时速加入嗰个新仔，即系好似想代替咗阿 Paul Walker 嗰、那个。 系啊。 哦，竟然系哦系佢做 ，OK， 咁但系都系碾翻车啊！哇，咁重复嘅。 咁全部都练车嘅呢排兴， 系系啦，好啦，咁啊 ，Alan Page 嗰度新版嘅 Fatliner 都有翻个中文名啦，叫翻做灵异空间，系咪？其实当年都系叫灵异空间嘅咧，即系大口猪嗰时做都系叫灵异空间嘅， 真系醒皮喎。 咁呢度就话九月廿八嘅，暂时咁排啦吓，唔知坚定留啊。 系， 嗯， 就系咁啦。好，仲有冇？ 哦，其实讲翻补翻套，不过唔系科幻嘅，就系、是。其实 Tom Cruise 应该九月七号咪有套叫《巴黎时期非常》 哦，犀利啊！我想嗱嗰套咧真系 天幕啊， 真系 Captain Cool 啊，大佬同你讲 系 Captain Tom Cruise， 真系飞机师嚟啊！里边佢角色系真人真事改编啊，系犀利，即系明明系飞机师啦，就唔知俾人屈咗系咪？有啲咩犯咩？ 开头话请，即系佢屈咗去，要去帮佢搵嘢，帮政府做，系啊，咪搵系啊，搵毒或者搵咩啦？军火都有好似又咩唔知？跟住最后谂咩又黑帮嗰度又要去整，跟住最后佢做晒黑白两道，系咁甩水啦，佢就帮人哋搵嘢。 系啦，哇！竟然真人真事，我真系又估唔到系。好，咁都系 Captain Cool， 今次好唔好睇？我冲上云霄。好。 OK。 系啊。好，仲有冇有冇啲奇怪啲嘅？但當然黑炮都會喺九月廿八號嚟噶啦，即係黑炮啊，即係真係 Marvel 嗰、那個。 唔係，但呢個唔係流嘅，應該係下年咩咁快？ 係咩？我、哦、呢、這個流㗎。係， 今年應該冇黑炮嘅片啊。 我、哦、今年冇黑炮，哦，即係哇，即係嗰個仲係流嘅，嗰個哦， 應該係流。今年應該冇黑炮，今年係應該 冇、哦、黑炮嘅。哎呦，不如揾笨啲，點解仲喺度嘅呢個資料咁？我以為真係有得睇啫。 唔係，因為有 冇嘅未有 嘅嘛， 因為唔知啊，我又見到有畫頭，我以為真係有得睇咯。 嗯， 唔會得一個畫頭去到咁近。 哦，咁即係未有嘅，下年先做嘅。O K， 得，咁啊搞錯咗，因為我見到佢呢度咁寫，我照讀嘅啫。 係，因為佢呢個日子係之前未有蜘蛛俠嗰陣時啩，應該 係。嚇！ 咁但係而家過咗有蜘蛛俠嘅咯喎，佢都唔 合。係啊，所以佢應該褪咗下。 咁樣害我哋啊，大佬！唉，真係佢線得金啊，真係。哦，咁冇啦，係冇啦，搞錯，唔使啊，呢個。系好，仲有冇？有冇啲即系近月啲有冇做埋科幻啲？冇埋， 冇啊，好型 系。即系当然之前讲过呢、這个黑魔塔会做噶啦，呢个讲过啦。 系，而刁民同埋嗰边正总主都系八月卅日，头 先忘记咗就系啦。系啦，八月尾好多戏嘅，即系下个礼拜都仲系散散地系啦。 系， 就咁啊。吓，咁不过呢个黑魔塔大家有兴趣先啦。吓，其实就奇怪啲嘅嗰个口味会系。咁睇嚟佢嗰個電視劇都危危地啊，而家咁。 係。 嗯。就係咁啦。 好。 係。 好，冇補充。 冇啦，冇啦。 冇。好。好，咁明謝翻啊，提供咁多資料俾我哋聽眾們，多謝大家。咁啊，大家記得去 Facebook 啊揾我哋啊，群組啊，或者呢個嘅主頁啦，咁啊去 Facebook 一查，曬翻全面睇下有啊。係。好，咁大家記得去呢個 Record 先啊，同埋花生台啊，去聽我哋啦。好啦，同大家讲声好，拜拜。